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我是韩永。 是。 我是 Sunny。 是啊 ,Sunny。是啊，今天有位新朋友啊，跟我倾下偈啊，都上嚟。是啊，因为都今天咩情况呢？喂，咦，不打同阿马仔，喂，因为他突然间两位都临时有事啊，咁唯有冇办法啦，咁我都要系啦，都要揾其他人讲噶，系咪？因为我就唔系好熟今个礼拜嘅题目，因为其实一阵会讲好多样嘢噶，咁啊，包括就 Pokemon Go 啊嗰啲，咁我都唔玩嘅，咁就我连 Pokemon 都唔系好识嘅啫 ，OK 吓。咁啊，新年可以介绍俾大家啦，咁同埋有呢个动漫节啦，咁两新年啊，汉美都去过，咁啊一整日可以讲。咁啊，当然仲有一众嘅嚟紧嗰啲嘅既然今日汉美喺度啊，咁啊可以讲少少美国英雄嘅嘢啦，又系咪？咁嚟紧都有好几套嘢啊，上个礼拜有啲话头咁都要讲下啦。咁至于今个礼拜咧有啲戏做嘅，不过咧我主要就唔系介绍翻今个礼拜啲戏，当然一啲半年追击会讲嘅点都。咁但系半年追击本身唔系科幻嘅 ，OK， 讲少少啦。咁啊，但系有另一套叫反而同 game 有关嘅，一套喺网上玩 game 啊嘅一个相关嘅故事，可以同 Pokemon 啊。一齊講嘅，咁啊呢個叫 Nerf 嘅一套戲啊，佢叫乜嘢咧？叫咩死亡直播啊？定叫咩？唔係喎，唔知叫咩話嗰套叫做，係一陣我抄翻個中文名俾你啊，因為其實都係台灣啊，唔係玩命直播啊，係揾到啦，係呢個台灣名嘅，咁啊台灣都就做，但香港未有期嘅，嚇咁呢個係阿 Julie Roberts 個醫生女做嘅，嚇嗰個叫咩 Elma Roberts 啊，咁啊連同呢個男主角咧就係、是、呢、這個Now You See Me 啊，即係Now You See Me 叫咩話香港叫做 非常道啊！ 非常道， 非常 变魔术嗰套，咁里边大家记得咧，四个骑士里边有一个系后生仔啲，即系喺度偷嘢啊，变啊 pair 牌嗰个咧，就系、是、嗰个演员啦，就喺度做嘅，做男主角系咁样嘅。一阵会讲下我介绍，因为北美做咗，咁即系因为佢系好得意，佢就系讲啲人玩 game 咧，玩到咧即系命都唔要嘅，可以系啊。一阵讲 ，OK， 好，咁我哋不如讲下呢个电影排行榜先。好啊，外面嗰边有冇睇到啊？有冇睇到排行榜嗰度？有冇睇紧？ 未 啊，咁我等我报下啦，好唔好 ？OK， 好。咁第一位，哇，喺呢个超劲啊，超前啊，咁都正常，呢个梯图够大啊，就是、今个礼拜嘅《半碟追击》第五集吓、啊，身份重启啊。咁啊，麦迪文翻翻嚟啊嘛，因为始终系咪？你大家都知道上一集系阿神箭手做嘅，无端端啊，咁啊，咁就麦迪文 系啊，竟然系 系啊， 完全唔啱啱嘅，咁又要夹硬提佢咁啊！ 系啦，佢又唔系话揾佢顶上咁做嗰个角色，佢又唔系嗰个人咁啊，咁怪怪地啊！咁又唔系话唔好睇，始终呢个系列都系阿麦迪文做翻，就一定有号召力。咁当然今集就仲计有埋呢、這个另一个女角，就我好中意睇嘅，之前做呢个 Ex Machina 啊，或者 Uncle 啊嗰个，即系大家又话又矮又瘦又冇波嘅咧，咁啊！終於而家就因為兩個女配角獎咁啊，梗係當然而家就隻手可熱啦嚇。之前啊踩到一棟都冇啦，香港啊我講啊，人哋荷里活就不嬲都上緊嘅咁啊，終於呢集咧就加埋佢落去。咁但係咧佢又唔係做佢條內衣喎，竟然又有害佢，但係又有救佢，到底個咩人咧？咁一陣講。OK， 好啦，第二位有呢個《冰河世紀：隕石撞地球》啊，咁呢個我冇睇到啊，因為今日禮拜好多戲我 係啦，呢套就喺美國就第一個禮拜上映都撲到直，咁啊喺香港就反而係 OK。 係啊，香港啊唔會太差，因為始終呢個 title 又之前有一定嘅人係啦，咁亦都有成200多場嘅都有，係啊，咁啊場次啊當然有揮嘅同阿半碟追擊，咁但係當然佢都一定勁好多啦嗰、那個入場啦。好啦，咁啊第三位有呢《海底奇兵》第二集，咁啊都穩坐咗兩個禮拜，咁都正常啦，都要讓一讓路啦，因為場次都少咗，事實上都咁啊要係啦，要換俾第一戲上啊嘛。咁第四位咧都仲有呢個《星空奇遇記》嘅《超域時空》啊，呢個 係 可以講兩句啊，因為韓永係最熟就係《星空奇遇記》啊，其實係第五位有呢個《寒戰二》，好啦，第六位咧就有《捉鬼敢死隊》嘅，第七位咧有呢個《封神傳奇》喎，竟然原來做咗咯，我仲呢度係下個禮拜先，咁呢度死啦。 係啊，但係啲網上評價就話太卡通片啦，實際上個哪吒。有半部都是卡通嚟嘅， 多哪吒公仔嘛，成好似捉妖记咁。咁同埋啲人话咧，好似佢哋咧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咁拍嘅，即系直情系即系好，即系其实好唔系拍紧戏咁拍嘅，冇办法啦，啲男模演出系嘛，当然难去自然嘅。咁啊，亦都 但系就如果纯睇片头咧，就好过旧年。大鬧天宮嘅， 咁當然都 感覺 冇錯 正常啲嘅， 好過嘅，的確好過嘅。咁就 系咯，不呢套今个女， 但系我系最唔中意个姜子牙用翻啊，陈建峰之女嗰个设计系越嚟越后生嘅。 哦，即系佢系初初老，反而后屘变翻后生样嘅。 系系， 即系变翻李连杰平时咁。 系。 哦，咁噶，我以为成套都系老嘅添，我唔系嘅。 唔系，佢之前有套阿陈建峰嘅做嘅就系， 我有睇过。 老，平时就后生样嘅，但系。法力一弱就會變翻阿伯噶啦，即係類似咁咯， 搞笑噶嘛，成日有條女跟住佢，好誇張噶嘛啲表情，大佬我真係好唔信啊，大佬啊 ，anyway， 你新公炮都係靚仔嚟嘅嗰套， 咁呢套靚仔啲，呢套靚仔啲，呢套古天樂嚟嘅，仲有真係奇隻豹嘅，好犀利嘅，咁啊姜子牙唔知有冇牙嘅， 啊，但係同埋我唔即係有樣嘢要講就。真係即係搞到太似太空片，例如啲嘢飛上，真係整到星艦出嚟咁做咩？好怪， 因為 感覺 佢話係科幻片，同埋佢甚至話呢個係超級英雄嚟嘅。咁佢但係咧，佢又冇點真係改過。即係如果你將佢真係嗰個龍珠啊，或者你即係嗰個咩話，嗰個咩封神咩話嗰度叫做《封神演義》咁，你改咗嘅，咁或者 OK， 我都可以當你係 咁。咁啊，唔通好似孖寶版孫悟空咁咩？急 唔係？咁但係如果你 掹咗支金剛棒出嚟就得到孫悟空嘅神力。 雖然咁樣唔好睇嘅，但係起碼佢咁係一個超人啊嘛。佢而家咁邊係超人啫？咁唔係超人啦。咁啊真係封神榜啫嘛，係咪？因為你用咗好多特技同埋啲造型先 咁怪啫。咁鬼佬可能真係唔係好理解孫悟空嘅力量唔係來自金剛棒。 咁反而咧嚟緊麥迪文真係有套嚟緊會玩咗套咁嘅中國古裝嘅。咁一陣 啊，係係係上升一陣會講啊。 嗰個好奇怪，但我反而覺得佢條橋咧，佢就真係科幻喎。係啊。咁唔係一定打到最 科幻或者魔幻啦、啊，我會覺得佢 魔幻 更 wing 啲 嘅。咁你魔獸世界係科幻定魔幻咧？咁其實就起碼係嗰種 好難 講，都係魔幻 嗰種古仔啦。係唔係啊？魔獸佢哋話係科幻㗎，因為佢係太空嚟㗎。其實佢係星球嚟㗎嘛，唔係佢唔係第二個星 球。唔係地球嚟嘅嗰度。 唔係地球。 即係你當 He Man 係魔幻定科幻咁樣？ 一定係科幻，因為佢真係揸雷射槍嘅。OK， 咁 anyway， 咁有冇科技武器咁嘅啫，系啦，即系或者其实 anyway， 咁呢个当然、 哦。如果咁讲嘅话，其实魔兽世界系有科幻武器嘅， 有 机械人， 有海军武器， 有机械人系。 唔系即系唔系叫 fi 嗰啲叫咩 science fantasy 咯，咪叫做系咯。其实 Star Wars 啲人都系呢种啫嘛。咁所以其实你话系唔系个界线好模糊嘅？不过咧。但是肯定呢個封神傳奇就不會是科幻咯 ，OK？ 即係嗰 係，但因為睇翻個設定，其實係 exactly 就係正常嘅封神咯，唔係太空夢咁啊，唔係日本版咁啊， 唔係封神演義咯，係咯係咯，即係佢只不過啲設定怪啫，但係佢個古仔係封神榜啫嘛，係咯，係神話啫嘛， 係咯。 佢啲人唔係 fantasy 都淨係嗰個神話。 佢係用啲奇怪嘅設定同埋拍法去話係科幻嘅，係咯。 咁但係佢唔係佢話科幻都唔奇怪，佢話超級英雄奇怪啊！我覺得超級英雄就一定唔係咯。喂喂，唔好講。 都有嘅，嗱 等翻轉。 有 Iron Man， 有 Hulk Man 咯。 數埋個榜先好唔好？一陣翻嚟一陣講到至慢慢講啦。OK。 好。 好啦，喂，有呢、這個哇咩嚟㗎？咩叫 Big Bang Make the Movie 係咩嚟㗎？ 哦，系咪阿不打？我之前话去睇个 Big Bang 嗰、那个。 哦，即系呢个演唱会嚟嘅，其实唔系戏嚟 嘅。演唱会啫，系。 咁奇怪，点解会喺呢度有个榜上埋呢个嘢嘅？ 哦，咁佢喺戏院上啊嘛。 哦，咁样 ，OK， 哇，咁啊第八位嘅，犀利。我、哦、第九位有呢个遇见你之前，第十位有啲当借地球没有猫。嗱，我本来都谂住呢度有人会睇个广告啦，又甩咗啦，冇办法 ，sorry 啊。咁啊，系啦，咁啊第十七位咧，竟然有呢、這个嘅。賞金獵人啊！哇，你聽落咦咁正咁，即係咩嚟嘅呢套？其實係咪韓國片定咩嚟嘅？ 中國出錢拍嘅韓國片，咁、 哦、 就喺韓國拍啦。 唔係，不打有又睇喎，好似係黃百鳴嗰度啊，定咩？有套黃百鳴喎，佢話睇咗套，唔知道點樣喎，我唔清楚啦。 唔係黃百鳴，會唔會係嗰套咩寶貝乜乜嗰套啊？ 嚇、啊，我唔知啦，算啦，不如等下啦，等佢自己講啦，呢個就係啦。好啦，咁啊唔知啦，差唔多。但係仲有一套去咗邊度咧？有一套係阿邊個喎？路飛喎，唔見咗嘅，冇理由嘅。即係嗰套路飛。 One Piece。Full Go 啊 ，Theme Go 啊。 係咪其實未正式做嘅咧？定係咩咧？ 唔係啊，有喎、啊。 有冇第幾位啊？ 不過第幾位我就 睇到。第十二睇到啦，我 睇唔到。 勁咧就係第十二位已經係啦。 睇唔到第幾位。 我跌咗落去第十二位已經有 One Piece Film 歌啊，冇錯。嗱呢個我補兩句啦，因為不打睇咗啫。咁佢好中意啊，路飛嘅。咁佢就話：喂 ，OK 嘅，因為今次呢套咧就有幾路人馬啊打啦，即係又唔係平時咁齋嘅。咁佢又去咗嗰個地方，原來唔係一個地嚟嘅，原來一隻巨大嘅船，大到成個島咁大嘅，其實都係隻船嚟嘅。咁去到當然開頭有賭下錢咁啦，咁即係賭城咁啦，我就覺得有啲似澳門啦。咁跟住裏面就輸曬啊，輸曬，跟住就俾人捉咗去做奴隸，即係好似嗰度咩賭博金係嘛，嗰度咩賭博啟示錄啊。咁其實嗰兩日裏面，但佢又唔係好耐咧，兩日裏面都要講佢哋搭救翻曬啲人出嚟嘅一個故事。咁啊幾路人馬又海軍，所以海軍入嚟係本來係捉阿路飛嘅，但係嚟到後屘竟然又同佢聯手啊，就打翻呢一個。呢、這、一個咁嘅、嗯，即係佢 suppose 係一個中立嘅地方嚟嘅，佢哋話，即係其實即係俾咗錢啦，俾咗黑錢嗰啲，咁啊總之後尾竟然係幾幫人聯手打翻呢一個咁嘅賭城，係啦，本來係對敵嘅，咁啊聯手咁，亦都係新造型、新能力咁樣，咁要簡單講係咁，佢話非常精彩，咁如果你中意 One Piece 嘅朋友就，哇金十係非常正咯，佢話係啦，就係咁啦，咁啊詳細嘅等佢翻嚟先再補講啦，好冇？係啦。 是 好啦，好咁啊！頭先啊數完噶啦，咁啊香港嘅觀眾係用個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大家以作參考嘅啫，又唔需要信曬啊！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下啲戲啊嗰啲噶啦。咁啊唔中意聽古仔啊，唔中意穿橋嘅朋友啊，熄機係啊。好啦，好咁啊，講咩先咧？咁講半截追先啦。其實我就唔係話太多。 當然啦。 係啦，因為咧我本身唔係半截追迷，咁但係有啲好死忠 fans 嗰啲咧，其實應該呢套係啱嘅，因為咧。佢哋一嚟就一定要睇麥迪文做翻先得啦，如果唔係就唔過癮啦。咁呢套比好係 OK。咁麥迪文嘅係咁打啊嗰啲，即係好有佢打人冇人打佢嗰啲，咁呢集當然係更加升級。 但係睇翻啲影評話唔係之前咁打喎，即係唔係嗰啲，即係卷本書嚟幫人啊，咁依啲嗰啲詹士邦少少嘅打法依集係真係好似打拳頭街嗰種喎。 其實今次反而係詹士邦打法。 係嘛？ 即係詹士邦就講舊嗰啲啊，唔梗唔係講啊 丁 條佬啊，丁條佬嗰啲就係其實詹森邦打法啊嘛，反而係詹森邦嘛，擒嚟擒去，跳嚟跳去，嗰啲玩埋啲危險動作嗰啲。咁嗱，今次就欠奉咗嘅咧，就係呢啲嘢啦。即係佢其實咧，今次因為可能始終年紀大咗啦，麥迪文，因為其實頭嗰三集咧就早過我哋節目係開始嘅，好似第三集都係07好似都係啦。咁中間咧就。有一集啦，第一集就阿神箭手做咗啦，咁其實事隔都冇十年都八年啦，咁啊嗰時都後生仔碌，而家麥迪文大家都知咩碌㗎啦，係咪都其實有啲白頭髮添啊，喺套戲入面都見到，即係佢都冇刻意去掩飾，佢都照講嘅，其實係老咗㗎。咁但係呢度就講佢咧一拳打得死人咁樣嚟去強調咯，其實佢就企喺度打嘅啫，咁但係講到佢好似啲即係啲力勁咗定咩咁嘅，即係佢唔使再做嗰啲咁嘅，即係好似成龍咁嗰啲啊，擒嚟擒去，佢唔冇乜㗎啦 ，OK？ 咁所以就變咗成日平地就打拳頭交，咁啊碾車，咁啊咁啦 ，OK？ 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就只係翻一啲咧係鏡頭啊，用嗰啲即係為咗神龍替身啦，我相信唔會全部真係麥迪文嘅，係咯？咁啊佢即係拍嘅啫 ，OK？ 咁就同以往咧，你見到哇，佢又擒樓又剩，又點樣擒咗第二層樓，擒落去又有，係啦。嗱，頭先你講過啦，即係隨手攞起一啲嘢又可以做武器嚟，呢啲咪真係好似少以前成龍嗰啲咁樣啊嘛。佢呢套戲冇嘅，冇曬。咁同埋咧，你話飛車正咯，飛車，但係你唔好諗翻係以前咪第一集啊，得個 mini 咧入曬後波衝曬上行人路，哇，嗰個設計係一流嘅。其實佢個場面唔係好大嘅啫，當時係嗰個設計。嗱，今集咧係玩場面大。成日撞到啲車飛起㗎喎，你信唔信一架警察嘅裝甲車去撞到條馬路，啲車係咁向兩面飛起啊？ 馬力應該就唔夠嘅。 即係火車都要睇怕要佢個車頭有嗰個鏟嗰啲先得囉。係囉。即係真係飛起喎，啲車俾撞到飛，唔係麥迪文揸嗰個同佢對頭嗰個 agent 啊，麥迪文揸另一架跑車同佢對嘅，同佢鏈。咁、那個跑車係犀利啦，成日影佢呢撳嗰啲掣啊，唔知有啲咩特殊功能㗎喎。即係我相信係真嘅，佢即係我諗嗰個啊，如果係植入式廣告嚟嘅，其實所以咧嗰、那個感覺上覺得佢咧已經將呢個 Jason Bond 咧當咗詹士邦咁樣，係已經變咗 Jason Bond 變咗 James Bond 嚇咁樣嚟拍嘅。我相信佢係想繼續拍落去，咁就以後都一年一隔年一套咁樣，希望咁樣做嘅。我覺得佢係 OK， 因為已經係變成一個模式化啦。 咁而嗰個故事呢其實就即係冇乜謂嘅，其實因為之前嘅謎全部嘢都已經係大致上都解開㗎啦，咁今集再刮返出嚟玩多次咁樣嘅嘅 ,ok? 咁又整多咗個女新女，咁就新女又唔係佢條女嚟㗎喎，即係以往你女主角通常都係幫佢呀，呢度呢呢個呢又似係害佢多啲啦，咁其實係咪幫佢呢我唔費事穿啦 ,ok? 呢個我呢有啲關子可以賣下，咁留返最尾大家去 find out 到底佢係佢朋友就係佢敵人呢咁樣。咁呢套戲入面呢個女主角，雖然我好鍾意睇呢個女演員，但呢套戲入面呢佢整套戲都係用呢個死老豆咁樣嘅表情嘅。係啦。咁平時你睇喂唔係呀，咁你睇佢做機械機啫，呢個 Expectina 佢都冇表情，唔係嗰係冇表情，呢個係死老豆咁嘅表情，都係有表情都係死老豆嘅表情，成套一個樣嘅。咁我都見佢係演得好辛苦啦，係啦，咁講嘢又含住個攬物咁樣講啦，即係要扮 cool 啦，即係我都睇得我幾唔自然。咁同埋呢最正就係呢佢係一開始有事之後呢係幾乎冇停過兩個鐘啦，咁我就睇打呢只可以忍受十分鐘到嘅啫，即係意思唔停呀。咁十分鐘以上嘅戰鬥呢我已經開始覺得嘩使唔使呀咁樣。咁佢仲做足兩個鐘呢，所以對我嚟講我係睇得好非常嘅疲勞嘅 ,ok? 咁同埋佢最正就係呢佢嘅音樂呀，竟然呢就算佢過場打完啦搭飛機啦，或者個假 passport 經過去第二度啦，咁其實都係另一種危險。其實佢個音樂呢係冇停過嘅，即係佢已經轉場啦，場面都轉埋啦，佢繼續嘢嘢嘢嘢嘢嘢嘢嘢嘢足你兩個鐘 喎。即係兩個鐘頭嘅 MTV 咁上下啦。 唔係 MTV， 係佢個背景音樂竟然係冇停過嘅。 OK。 無論佢做緊乜個背景音樂都係繼續落嘅。喺 loop 啊，即係大家唔知有冇玩過 YouTube 呢，佢哋玩嘢將啲歌呢，即係佢啲音樂啊，佢不停咁 loop 住嗰兩句，嘩好，即係大家你會唔會真係聽啊？我見玩嘢係啊，三個鐘係咁 loop 住嗰句， 八粒鐘， 好頂唔順啊，大佬。咁你得唔得咧？咁我就唔得啦 ，sorry， 因為即係證明咗我唔係呢個系列嘅 fans 啦。當然我本身就唔係啊，唔使證明啊。咁如果你係呢個系列嘅死忠嗰只 fans 咧，或者你會覺得係好睇嘅，就係咁啦。我嘅評價就係咁啦 ，OK， 唔係話對你差喎，唔係差㗎，好精彩㗎 ，OK， 但你能夠維持住精彩高潮足嚇兩個鐘咧？即係你個人頂得住啊，個問題係，即係其實你睇戲好睇就要鋪排啊，有升有跌啊咁樣㗎嘛。咪即係你即係坐架過山車呢俯衝足兩個鐘啊。 嗯、 啊你好冇嘅，咁你過山車就係上下落下上下落下咁㗎嘛，嗰、那個刺激唔係咁衝足兩個鐘㗎嘛。其實衝足兩個鐘我諗我都會瞓咗㗎。即係如果你個過山車係咁衝係冇跟住就冇停啦，兩個鐘都係咁，我諗我會慣咗㗎啦，所以你會對嗰個資力嘢跟住我就會瞓著㗎啦。OK， 咁 anyway， 咁睇下大家如何，我真係有瞓著，我唔係同大家講笑，睇到戲嗰陣我本身攰啦，可能因為咁我又唔偏唔鍾意睇一種通直落嘅電影，係咪一個通慢我返嚟得喎，一個通打足兩個鐘我真係唔得。OK，咁啊，因為你睇翻以往嘅追春波，佢打完都有唞下噶，有揾個地方病埋噶，佢唔會係咁打嘅，即係唔會個咩事啊？點會係咁打？佢呢套真係嘅，係咁打嘅。咁如果大家中意睇係咁打咧，喂呢套又真係俾到你嘅。咁啊講咗啦 ，OK， 咁睇係咪你杯茶啫 ？OK， 唔係我杯茶啫，可以係你杯茶嘅。咁啊 ，OK， 清唔清楚？好，有冇嘢想問下？咁啊，跳過呢個咯。如果講完嘅咯，有冇嘢想問啊？ 冇啦，系咁 多。冇啊，后尾啊？ 冇乜特別。 后尾以往嘅追星波有冇咩睇法嘅，或者對呢個系列有冇嘢想講下？ 以往其實都會係一啲類似解迷式咯，但係其實都講曬，我都唔知依套其實有啲有冇咩迷去解啊？因為 佢咪有 除咗 個新嘅計劃咯，有即係之前嗰個叫半腳石啊嘛，佢嗰個計劃。 哦， 唔係今集有少少報復仇咁嘅，因為佢最尾即係 哦，即係揾到邊個係殺佢老豆， 即係邊個係幕後黑手咁啊 ？Tommy Lee Jones啦，咁另外原來殺佢嗰個就喺度追殺佢今集嗰個 agent 咯，咁其實佢就要懟呢兩個人咯，咁至於懟唔懟到咧，超人最尾打唔打得低怪獸咧，咁就賣個關子啦 ，OK 啊，即係如果大家急得超人最尾打唔低怪獸嘅，就翻去即係揾個醫生睇下啦 ，OK。好啦，咁有冇嘢想講、 都冇啦，特別係咁多。 咁想咁快已經講 Pokemon Go 啊，跳過啊，定係點呢？因為如果講 Pokemon Go 又要講下嗰套戲先㗎喎。 即係講下嗰度 nerve 嗰套戲。定係你想講下動漫節先呢？ 照繼續講埋戲先啦。 講埋戲先啊。唔係啦，咁不如算啦，咁不如等阿韓永呢都補返上禮拜，因為冇講雙旗啦，唔喺度啦，咁不如趁又唔係好遠，因為都仲做緊，不如等阿韓永都講兩句啦，好嘛，對呢套今次呢套電影或者對雙旗本身嘅同大家講介紹少少啦。 嗱，呢套雙旗魚就即係其實都係好承接返上兩套咁啦，即係由頭打到落尾冇乜冷場啦，但係今次呢套咧，起碼嗰啲角色咧就睇到佢係有成長 啊， 例如閃撲同埋阿嗰刻隊長咧，就即係有少少默契噶啦開始。嗱嗰刻隊長就已經嚟開頭咁講到，其實有少少厭倦啦，因為佢已經喺太空幾年啦，三年啦，咁啊結果咁，但係今次嘅遭遇就令到佢重新好似燃起翻個心中連火咁啦，咁啊亦都承接翻舊系列咁啊，1701要告終啦，當然就敗咗少少啦，三年就玩完， 大家 上次玩咗十幾年， 大家唔知咩1701係咩，大家你解釋一下啫。 係 NCC 1701就係、是。冒險號或者叫企業號啦，或者你點譯啦咁嘅。 冒險號啦。叫 冒險號。咁其實就歷代有好多隻冒險號嘅，第一隻咁就係、是、一隻類似潛艇咁嘅造型嘅嗰隻就係地球聯邦做嘅。咁另外一隻就係 NX01Enterprise 啦，咁亦係地球聯邦嘅。 咁到底我哋一路睇緊個電視版嗰隻係咩嚟嘅呢？嗰隻係邊隻呢？ 電視版嗰隻就係、是、佢就係一隻佢叫Constitution Class， 即係電制級嘅太空巡洋艦啦，佢哋嘅定位就係、是。 哦。 咁呢度就承接返啦，當然電視版嗰隻就260几米嘅咁呢隻就大好多，超過600啦，直頭係 next generation 嗰個1701D 咁大嘅。 即係佢個故事就平衡返電視嗰部啦，即係當係，但係就因為平衡 世界。咁、就係、是、但係都唔算好平衡㗎啦，因為1701就用咗成七年再加幾年，即係差唔多十年先自爆，咁呢次就三年就玩完啦。 咁但係唔係上一集咪已經炒嗰隻嘅已經？ 哦，上一集係炒咗，即係未散嘅，今集就真係要分離啦。即係只要分離嘅概念咧、就是，就係即係嗱，佢下面嗰節係個 work drive 啊，嗰啲嘢啦，而真正生活艙係上面啦。 即係碟 咁就。咁就如果係分離就代表要教腳㗎啦。 OK,OK。嗱咁即係話上次嗰部係整返嘅，就變咗係而家嗰部其實同上一部係一樣嘅，不過修理返。咁今次呢部就直情冇咗啦，咁最尾完場就 出嚟。咁亦都 parallel 返啦，佢呢度呢隻嘢就喺 Yorktown Station 啦，嗰個咁大玻璃罩嗰度起嘅。咁但係上一次嗰度呢即係 1701A 原本係真係叫 Yorktown 嘅。 喔、 哦。咁後尾為咗紀念冒險號就改名做 1701A 冒險號咁啫。 喔、哦、,ok, 即係 Yorktown 嘅字有來源嘅原來。 咁亦都有一啲 parallel 返 Search for Spock 嘅鏡頭啦，就係佢嗱開頭佢咪飲酒嘅同阿麥高醫生咁啊。其實差唔多係，即係除咗啲酒具唔同，佢個對白差唔多係 identical 嘅。 係咪都係同阿醫生飲嘅咧？ 同阿醫生飲嘅，不過唯一唔同就係佢哋懷念緊閃撲，因為嗰陣時死咗閃撲。咁啊，兩個喺度嘆人生係嘅變幻咁，其實個差唔多嘅講啲嘢，有一兩句對白其實係一樣嘅。 哦，哇，原來係咁，即係有出處。 咁就。咁佢都常，所以佢呢套係相對上比較 多咗，上次重現翻之前，即係其實上次都有噶，將閃博同埋阿隊長個位置調轉，哦、就唔係閃博死，隊長死。 即係你講啟發波 咁，但 係 依套就肯，依套就唔係淨係場面咯，連個本身嘅意境都係類似翻上次對星際探險開始有少少厭倦啦，因為睇到人事變遷啊，又有人死亡啊咁之類咁啊。 咁你覺唔覺得隻船同埋隊員嗰個即係大家嗰個？ 個合作性好啲啦，以前都係死僆仔一個，大家其實都唔係好服佢，只不過佢係上司啫。係 啦。 呢次就真係有翻個隊之間嘅默契啦。 即係一隊人。啲 船咧，佢另外揾喺個星球度揾到，唔知點解會鏟到入咗石頭裏面嗰隻咧，就其實都有少似翻電視版 NX Cast 啦，即係所謂第初代 Enterprise 嘅樣啦。 哦，即係你意思 都係咁細隻，咁啊又即當然唔一樣啦。佢呢個都話呢隻 NX Cast 嚟嘅，佢個編號 NX 345啊嘛。 即係你講呢套係嗰個電視劇去到最後嗰套，反而玩翻最前傳㗎嘛？你講嗰套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嗰套啊 Enterprise 啦。咁呢套嗰隻船就有少少向翻嗰套致敬啊嘛。佢亦係話第一隻可以 Warp 4嘅船啦。咁但係電視劇嗰度就 Enterprise 先係啦。 OK， 咁但係嗰隊人就唔同咗啦，冇話佢哋失咗蹤就變咗外星人，唔係咁嘅。 啊，同埋佢啲衫咧嚇。佢啲衫咧亦都有少少似翻 Enterprise 嗰啲，即係佢啲藍色褸啊咁嗰啲嚇。 哦，即係對舊 cool 嗰啲人嗰啲衫。 係啊，咁啊，因為今次其實佢係 open to public， 佢收咗好多嗰啲所謂 trackers 嘅意見，咁所以有啲嘢就反映翻呢啲。即係啲人唔中意嘅嘢，例如 Enterprise 啲制服，啲人覺得幾現實啊，同埋一啲 Enterprise 隻船啊，同埋啲飲酒嘅情義結都係遵從要求加落去嘅呢幾個鏡頭。 唔係你話《星空奇遇》本身以前電視劇都係有 open 俾人哋去唔知寫定咩㗎嘛？好似係嘛？你好似話係嘛？ 有咁即係會 歡迎， 即係有啲信箱咁歡迎你投稿啊咁之類，即係佢會加啲意見落去啦。有冇採用就唔知啦，但第一次擺明就講到明就係以上呢啲嘢咧，其實係採用咗一啲所謂 Jackies 嘅 idea 嚟嘅。 唔係即係嗰時就係電視劇有啲佢話有啲集數其實啲人投稿嚟㗎嘛。 是啊是有啲人投稿。 可能是個橋嚟嘅咁樣 囉。其實本來諗，因為嗰陣時本來諗住大搞，會有兩個 spin-off 㗎嘛。 哦。 其中一個就係、是、有一集呢有個叫Assignment Earth 嘅一集啦，咁就有個俾外星人養大咁幾千二千幾年後返到嚟地球嘅一個地球人咁喺做一啲占士邦咁嘅嘢，本來諗住 spin off 嘅。咁、 哦、 另外一集就係介紹到一個星際騙子，又係嗰個角色出街就好受歡迎，咁本來諗住又 spin off 一套佢咁嘅，咁結果因為唔夠資本，咁連正傳都要被逼停。 即係你意思係好舊嘅星期，如果個時代有啲咁嘅計劃。 是啦咁、哦、其實中間陸陸續續都有好多唔同嘅計劃㗎嘛、 嗯、 包括而家嘅 Discovery 隻船啦。 新嚟緊嗰套 啊。CBS 新嗰套。同、啊、埋 CBS 因為這個股價都飆升咗，因為佢係有一個幾特別嘅想嘗試，就係 streaming 啦。佢同呢嗱佢喺美國嗰度呢就自己做返 streaming 啦、啊、收錢。佢係第一套會擺上去CBS version 嘅 Netflix 嘅劇集啦。 哦，咁樣玩嘅。 佢係第一套會做呢個收錢 streaming 嘅嘢啦。咁、 嗯、 而喺海外呢佢就簽咗俾 Netflix， 咁、 哦、 就例如、 okay. 喺海外嘅播映權咧，佢就網絡上播映權就交咗俾 Netflix 啦。咁相信呢度咧，就各大嗰啲非法嘅網站都會俾人冚得好勁噶啦。 哦，係咩？哦，咁嘅事？ 啊，咁就會係一月啊，會係一月就會播一集先。 OK。 合當片喎，咁而嗱即係船咧，就根據佢個個監製講咧，其實咧都係採取咗其中一個《星空奇遇》廢稿嘅，就係1978年本來預算拍嘅Star Trek Phase Two 嘅嗰只Enterprise 第二代，所謂 Enterprise 第二代嗰只嘅。嘅一個原稿改出嚟嘅， 即係船個設計你講， 係， 但 係所以咧， 嗰個古仔其實係雖然冇拍到嗰個劇，但係擺咗落去第一套嘅 Star Trek 電影，其實就係嗰個古仔嘛，你話係 啦，第一套嘅 Star Trek 電影啦，包括第一套 Star Trek 電影裏面嗰個 Captain Decker， 其實 exactly 就係嗰、那個嗰套 Phase Two 嘅其中一個主角啊，不過。佢係副隊長啦， 小 恩套預算嗰套劇嗰度， 個光頭妹啊， 個光頭妹亦係， 哦，即係所以呢套電影版呢個白色呢個其實有啲扮嗰個角色㗎嘛，起碼個 poster 係啦，個光頭妹啊嘛， 係啦，咁啊，所以而家咧就唔知會唔會當時一啲寫好嘅劇本會擺落呢套啦，呢套嘅暫定個其啲演員咧，其實未正式開拍嘅， 嚇、 哦，咁而家未正式開拍，只係 interview 曬啲演員已經有咗班底啦。誒、 哦 應該下個月早會就會揾多人多開拍啊。 哦，咪但係多數呢啲都唔會話揾啲好大星嘅，即係 anyway 我哋都未必識佢邊個啦，唔、重要啦。 咁消息未正式 confirm 嘅消息流出就應該係男長會係女人啦。 哦，又係玩女人 ，OK。 咁而個時間咧就其實係佢哋個5M 第一代同埋 Next Generation 中間嘅一個時空嚟嘅。 即係又去玩連結班嗰度。 咁。是正式的宇宙就不是現在電影版的，因為他們想如果電視就 keep 回正式的宇宙了， 如果不是怎麼連結呢、 至於幕後班底呢，就例如 Brian Fuller 呢，咁就是Voyager DS9 和部後期的 Next Generation 的其中一個總編輯啦。咁所以應該個純粹就會捉到嘅嚇。 嗯 ，OK， 即係唔係話揾咗第啲人做嘅，都係啲以前嘅人翻 啦。同埋阿 Data 啊 ，Ben Stiller 咧都會客串其中一集， 係嘛？ 當然唔係做翻 Data 啦。 喂， 可能做佢嘅 等錢使喎，發 做 Data 老豆嘅祖先咁上下啦，估。其實喺 Enterprise 嗰度，佢都出過場嘅快。就是扮創造 Data 那位博士的祖先咯、 哦。我覺得他好像這排都幾等錢使的，即很多戲呢都走出來做啊，明明天殺的死了都可以作去翻生那些。 完全不明白，還要交代他是機器人來的。 OK， 咁啊睇啦睇啦係啦，咁《星空奇遇記》就除咗套戲都係嚟緊，就係一套新嘅電視劇啦。 係啊，咁啊睇下呢個模式得唔得啊？如果個模式得，我相信好多嗰啲免費提供劇集俾海外觀眾睇嘅網站冇啖好食啊！ 誒，咁你方咩咩？咁你都係一定會有第啲方法嘅，你放心啦。多餘咧呢啲冚啊，真係好笑！即係有差佬就會冇差。 哦，唔係啊，今個禮拜啱冚咗PS 啦，即係最大嘅BitTorrent 嘅提供網站，同埋最Solar Movie 其中一個最大嘅網上。老翻電影嘅免費提供網翻， 咁我想問下大陸嗰啲會唔會有冇？ 兩個都被拉咗啦。 大陸嗰啲咧？ 大 大陸嗰啲冇人會可以理啊，美國佬唔會理啊。 係 咯，咁咪係。亦都理唔到啊！大陸理你係賺死你，蘋果都損手爛人腳，連俾一間十人都唔夠嘅公司告贏，仲未知要賠幾多百億。 你講霸王仔霸佬？ 買蘋果。Apple 啊， iPhone 俾人告侵侵權啊，個造型。 我嚟講蘋果報紙 啊，呢啲就唔啲陰謀論就話應該係啲想打貿易戰，所以揾人開刀噶啦。 Anyway 啊，即係總之點會冇地方睇啊？我哋睇得嗰啲都係有中文字幕嘅，大家諗下啦 ，OK 啊。好啦，咁呢個補完未啊？上一套呢套電影咁仲有補充？冇又要快講啊，因為過咗戲啲戲我唔講咁長。好啦，咁跟住講咩？講真係講嗰套另外一套戲係嘛？跟住講落去講 Pokemon。 係啦 ，Nerf 啦， 好啦， 應該講啦。 好啦 ，Nerf， 咁呢個叫玩命直播咁樣，咁呢個咩戲嚟嘅咧？咁佢就講呢個女主角咧，即係呢個阿羅伯斯咧，就個兒生女啦啫嚇。咁佢呢度叫阿 V 嘅，係啦。即係唔知，我唔記得佢全名係咩，所以佢個短，即係啲人個平時叫佢就係叫阿 V 咁。咁呢個 V 女咧，就平時好似好鵪鶉嘅，即係佢班朋友覺得佢好鵪鶉，但其實佢唔係㗎。OK， 但係佢班朋友成日大佢，喂、哎、你咁飲咩咁飲咩？咁佢個有個女仔 friend 咧，就成日懶醒嘅。咁原來咧佢就已經長期咧玩緊呢個嘅網上遊戲，但係呢個網上遊戲咧唔係玩喺度篤機手機遊戲嚟嘅，即係其實咧就係去即係好似 true or dare 咁，但係佢就冇 true 過，佢一定係 dare 嘅。咁有人即係去挑戰你嗱，去嗰度做樣咩嘢，咁啊又開個價嘅，$100夠唔夠膽做咁？咁你可以唔接受嘅，咁冇又冇話點嘅，你接受唔接受啫。咁你接受咗，如果 fail 咧，就會輸曬嘅，即係同埋咧，你嗰啲人氣會即刻跌曬啊！咁嗰、那個呢、這個 V 個女仔 friend 咧，就算好出名喎，玩得都幾高嘅嗰、那個排名即係嗰個知名度。咁佢一開場就已經喺個啦啦隊嘅。即係個球場嗰度，即係學校嘅啫，咁又唔係話咩嘅學校咁。咁嗰個原來佢冇著底褲，即係嗰個女仔 friend 冇著底褲，咁啊突然間即係咪打出個屎忽咁咯，咁啊冇嘢嘅，你唔使只有嘢睇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咁啫嚇。咁佢但係當然會全場蛙言啦，即係如果你學校嚟嘅咁佢又出咗位啊，又俾佢即係做咗一次任務啦，咁又話唔知有幾百蚊咁嗰啲咁啦，咁好成日好拋惡自己，咁佢成日叫個 V， 一做人啊要咩啲咩咁啊，你又中意嗰個男仔又唔夠膽出聲咁，不如我幫你同佢講，咁喂唔好啊，咁跟住就真係同嗰個男仔講，叫個男仔梗係好尷尬話，我唔係我 type 啊，你個 friend sorry， 咁啊整到嗰個 V 好唔開心，咁話你即係其實我使咩你成日幫我去做啲乜嘢啫，係咪先？咁同埋。我都唔會咁樣去咁樣講啦，咁樣講實唔得啦，係咪？你乜兜口兜面問人做唔做佢條仔咁樣，係咪？都唔係咁樣溝仔啊，係咪？即係根本嚟玩嘢啫，你咁樣做係咪？咁好啦，咁佢後屘就觸興咗咧，咁佢就自己就參加咗呢個遊戲啊，即係咁激一激之下，即係其實佢有一揀就做 player 定做 watcher 嘅，咁你做 watcher 咧就要俾錢去俾啲人去做嘢，同埋睇好似都要俾錢嘅，但係好少嘅啫，睇就嚇，咁同埋有人會出錢咯。即係其實咧，佢唔係個網後面有主使人嘅，其實就係呢啲咁嘅大眾嚟嘅，其實就係呢班大眾啊，就係沉默的大眾啊所謂。咁佢哋私底下又會去討論你嘅，但可能你唔知嘅，你睇唔到佢寫咩嘅咁你就見到啲人俾 like 你咁。咁其實佢呢個戲就幾反映緊而家即係好多嘢嘅，即係好多嘢嘅，即係拍片攞嚟呃 like 啊，或者即係或者甚至而家你講玩手機遊戲啦。佢冇話特別係 Pokemon 嘅，即係手機遊戲啦，咁個好沉迷，好沉迷啦。咁啲大人咧就完全就唔知道有呢個咁嘅遊戲嘅存在，但係啲後生仔咧，哇，好出名嘅，呢個遊戲世界知名嘅，佢講到咁嘅 ，OK， 係啊。咁好啦，咁呢度就另外咗個角色咧，就係呢個女仔有個男仔 friend， 咁我一個男仔 friend 係咪有啲中意嗰個女仔嘅咧？咁我唔知啊，佢又冇表現出嚟嘅，即係我見到佢跟咗第二條仔，後屘呢個女仔跟咗個男仔，佢又冇嘢嘅。咁你又當係 friend 啦。咁呢個人咧就係少少嗰啲電腦天才嗰啲嚟嘅。咁原來佢自己都係啲 hacker 嗰啲嘅，咁就後尾要靠佢去破解好多嘢喎。原來好有用，出嚟嗰個廢柴就原來好有用喎。好啦，咁好啦，咁仲有另一個仲緊要角色就係初初未出場啦，咁後尾出場啦，因為呢個女仔接到第一個任務係咩咧？就係$100，你求其揾個人同佢嘴唔知十秒咁樣咁啦，定五秒咁啦咁佢就走咗間餐廳度就周圍望啦，係咪？咁哇又大叔又咩哇好騎呢，咁結果就俾佢入到有條友就喺度睇緊書。就睇到個樣嘅，揸本書喺度睇緊，遮住嗰塊面。咁佢啱睇嗰本書咧，就係呢個女仔好中意喎，咁本小説，即係嗰啲女仔小説嚟。 原來又係急定嘅，原來又係急定嘅。咁佢就啊，我不如同呢個啦咁。咁你睇落去都嗰個後生仔嘛。咁原來就係嗰個男主角。咁結果就錫完佢咁啊。啊，跟住佢，即係冇嘅，佢又冇嘢喎，大家好似好 casual 咁，唔覺得有咩好大問題。咁益佢益佢咁啦，仲好似覺得嚇。咁但係後屘原來呢條友咧，跟住佢又喺度無端突然間唱歌，咩事咧？哦，原來呢條友自己又係玩緊嘅。咁結果但係都冇乜嘢嘅，喺度唱歌啫嘛，周長喺度唱歌。咁因為原來你都係玩呢個遊戲㗎。咁結果啲人咧就煲佢兩個咧，就叫佢不如你兩個合作啊咁。咁就叫佢哋咧即刻揸架電單車就落去丹灘咁樣，因為佢哋嗰度係啲即係平時嗰啲地區咁啦，就唔係丹灘啦，因為佢嗰度好似話係 New York 嚟。咁如果就呢個就係佢哋點解會夾埋咗開始去行動嘅一個契機。咁因為跟住落嚟啲人就好鍾意睇佢兩個，咁就成晚不斷佢哋做好多嘢。咁初初就冇乜特別嘅玩嘅啫，即係咁幾多分鐘要去到邊度嗰啲咁啦。咁後咪越玩越癲啦，叫佢偷嘢啦，叫佢蒙住眼揸電單車啊，諸如此類咁。咁總之去到後尾咧，就佢哋兩個喺嗰晚就已經係突然間升到成為 number one 最受歡迎嗰、那個，即係嗰兩個嚇，或者個女仔啊，個女仔升到 number one 啦。咁如果佢呢個女仔 friend 就當然好唔服氣啦。咁佢哋就其實嗰晚就喺個酒店唔知咩，呢個大廈上面有 party 緊，好多人嘅。咁就突然間有人挑戰呢個嘅呢個 friend 啊，即係佢哋呢個女仔個 friend 就叫佢擒梯啊，即係佢就搭咗條梯喺兩個大廈之間喎。咁當然嗰度唔係話街，即係唔係話大街嘅，你當後巷咁啦，肯搭到條梯，咁啊叫佢過，但係嗰個唔敢啊，佢行咗過一半放棄咗，咁啊 fail 咗，咁啊跌曬啦，啲人氣冇曬。咁結果呢個女仔本來翻去只係想揾個朋友，但係去到就因為大家嗰個誤會咧，就炒咗上，結果就呢個女主角咧，就反而去完成埋佢嗰個挑戰喎。即係有人叫佢你夠膽做埋啊咁，咁佢真係做啊，行就咁就行咗過，完全即係當然都驚嘅，但係佢就冇乜嘢嘅，佢不如快快手過咗去啦咁。結果佢俾佢做到啊，咁啊成完絕對打敗咗呢、這個即係一路以為佢只係俾佢叻嘅朋友。咁你覺得冇啦，朋友又決裂係嘛？咁跟住嗰個電腦仔咧就揭發埋佢呢個新男朋友啦，所謂即係嗰個電單車仔，即係Love You See Me 嗰個。咁啊話原來咧呢個人根本就唔係啲咩新玩嘅人嚟嘅，佢原來咧根本啲老手，仲要係即係曾經之前發生咗好多意外啊，即係跌死咗個 partner 咁樣喎。咁但係呢個人都係話要聽佢解釋啦，即係佢話原來佢根本係專登埋佢身啊。咁話原來呢個人都唔係話係咁啱喎，喺個酒吧度。原來嗰本書咧都係佢哋有人查到呢個女仔原來中意呢本書，即係好勁噶嘛，人肉搜尋。咁叫佢揸住嘅，其實又係俾另一個任務一個人俾呢本書嗰個男仔，即係佢哋可以咧原來可以串連好多人去做一件事喎。咁而你係唔知道成件事嘅係咩事嘅，即係可能佢俾包嘢你拎俾第二個人啦，咁可能有$100，但原來可能裏面係槍嚟喎，係啊，即係你唔知㗎，即係你唔 suppose 可以睇啊，當然嚇，咁即係佢可以咁嘅，咁變咗咧，其實佢就後屘就總之搞到好大問題，之後咧呢個女仔就去報警，咁結果就逼咗我哋最緊要嘅 rule 就係唔可以報警，即係報警咧，咁就你就犯咗最大嘅規例，你要成為一個即係佢哋呢個遊戲嘅一個 prisoner 嚇。咁佢就俾人捉咗，咁但係佢又冇幕後大佬喎，原來你成日以為呢個後面加個組織，原來唔係嘅，全部都係啲網民嚟嘅啫，即係你當真係人肉起底嘅啫，咁整即係整你嗰樣其實都係其他網民嚟嘅，即係咁樣嘅，咁結果就最後就引申到去一個決鬥啦，即係佢話你哋呢啲咁嘅 prisoner 咧，最尾就要有個 final 決鬥，咁你就贏咗你就可以即係恢復自由，如果唔係咧，即係佢身邊嘅朋友啊咩嗰啲都會幫佢整嘅，係啊。咁意思即係整到可以整到你個 account 冇曬錢喎，搞到好唔掂喎，係啊，即係唔係話即係玩你即係咁簡單喎，係即係唔係話喺網笑話你咁簡單，即係神通廣大佬犀利。咁如果就整咗一場決鬥就真係要開槍嘅，嚇。咁結果就點咧？咁佢就用咗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就係一個假死嘅，即係一個扮死嘅，即係個女仔。咁就去嚇其他嗰啲人咧，就原來咩事咧？原來佢嗰、那個即係識電腦嗰個 friend 咧就。根本佢下面係有成班 hacker 嘅人喎，原來即係識好多啲人喎，有個基地喎，係啊，咁原來佢哋就喺度想對付呢個網就係、是，但係佢話原來識唔到嘅呢個遊戲，因為咧佢話呢個係 app 嚟嘅，佢就冇 server 嘅，佢話根本就係喺全依存喺所有玩家嘅電腦或者手機裏面，咁啊只要一日有人玩一日呢樣嘢都冇辦法去即係去消滅，咁啊就佢最尾用一個方法就係、是、原來就點解咧就係、是、製造嗰個死亡即係假嘅，原來假嘅，咁啊叫其他人話如果你即係你唔想去同呢件命案有關咧，你就即係就即係就 走啊，即係離開呢、這、一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遊戲。咁結果最尾咪所有人一齊，幾乎一齊，全世界一齊離開，咪冇咯，咪嗰個遊戲咪自動消失咁樣，即係叫做咁樣打敗咗呢一個，即係呢一個 app 咁樣咯，係咯。咁啊、嗯，其實佢個故事唔係話咁嚴謹或者咁 twist 巧嘅啫，其實好，即係佢都係發生到就發生，根本就冇乜特別。不過咧，佢就其實佢係用嗰個青春片愛情故事咁嘅通去拍嘅啫。咁當然中間係有少少緊張位，但係佢就唔係去到想玩到好高懸而勝。咁所以如果你從一個青春片角度睇呢套戲 OK 嘅，係 OK 嘅，咁不過我就覺得如果佢可以玩盡啲嘅話呢，即係講完㗎啦古仔 OK， 咁如果你玩盡啲，你甚至我可以佢其實後面呢有人可以利用呢個網，唔係話佢個網原本嘅目的，原本個網都冇目的嘅，其實冇人嘅後面有人可以利用㗎嘛，即係例如有人可以利用呢個拍賣網咁去呃人出嚟囉，有㗎，香港可能唔會，因為你拍賣通常都係出去啲旺角地鐵啊咩咁樣交收，但係外國唔係㗎嘛，出嚟交收，咁佢可能揾個地方係都靜靜地嘅，例如某個停車場。喂，真係有人利用呢啲咁嘅拍賣嘅嘢呢，就劫呃人出嚟，其實打劫啊，係事實嚟㗎。咁亦都調轉有人呢，係個賣家係冇問題嘅，但反而個買家殺咗嗰個賣家，搶咗，即係嗰個係車嚟嘅。但係講真的你都離譜啦，即係為咗架車殺人，即係當然後面拉咗，即係其實好多呢咁嘅嘢喎，真係係啊。咁變咗話原來個網絡使用呢就好多即係隱藏嘅危機嘅。咁其實香港有冇香港或者都有。咁我哋嗱呢套戲有冇想講下先，一陣直接講個即係呢個遊戲玩遊戲呢樣嘢其實有潛在危險，一陣先講下，一講到 Pokemon Go 嘅講。好，呢套戲有冇嘢想講下，問下。呢度略係。有冇我冇嘢想問下。冇。即係都係好 strict 啫，係咪即係套戲係咪 系 咯，咁啊咁啦，系啦，咁啊其实就靓仔靓女啊咁嘅，系一套咁嘅戏嚟嘅。OK， 咁如果睇下迟下香港有冇机会。 不过如果用咁嚟包，即系包裹一套戏嚟包装一套戏嚟，用青春片嚟包装一套咁啊，系似乎都几奇怪噶铺张。 唔系嗱，因为以往咧都系用恐怖片嘅，即系之前有啦，有套泰国戏啦，其实网友有提过啦，就系、是。叫十三啊，即系套戏就咁叫十三啦，不过后边佢好似拖咗啲嘢嘅，叫咩 ？Game of Death 好似系死亡游戏咁嘅，咁啊嗰套泰国戏嚟嘅，咁啊跟住后屘有一套系唔知英国片定咩片啊，即系就叫做十三 Sins 咁啊，即系十三罪咁啊，十三宗罪咁啊。其实我怀疑嗰套直情系拍翻嗰个泰国片，咪变咗鬼佬做嘅啫，好相似嘅，因为两套。咁今次呢套咧，其实我就觉得佢唔系 exactly 系嗰套十三啦，因为佢唔系一个。單人俾人即係挑戰佢嘅，即係呢個只係一個，只不過網上你 pick up， 你唔 pick up 冇人逼你嘅，即係真係一個網上遊戲，人人都可以玩，人人都可以睇，係嘛？即係比較似現實嘅，就唔係一個秘密到係淨係嗰個人自己知咁咯。咁呢個係人都知嘅，即係如果後生仔輩咧，個個都睇緊，全世界都睇緊，咁根本係好 public 嘅。咁啊有啲唔同嘅，實情係咯。咁、那個通亦都唔係話一套咁不斷好緊張刺激去殺人，佢又唔係去殺人，佢冇叫佢去殺人，但係佢會。即係可能隨時個過程都會令佢自己冇命咯，因為佢會叫佢擒啲好高嘅地方啊，單手吊喺度啊，咁你隨時跌死啊嘛。咁佢都話其實嗰個男主角就話佢有朋友就係咁死咗啦，以前就跌咗個街，咁變咗即係呢啲就佢就呢套戲就似現實個情況多啲嘅，我感覺上係 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時以前嗰度十三啊嗰啲就比較係一個。虛構啲一個純粹，唔係嗰個十三咪似嗰啲咧，似嗰啲大屠殺嗰啲咯，即係你突然間跌咗個遊戲唔玩唔得嗰啲啊嘛。咁呢個都係殺咗就唔玩唔得咯，但係其實佢冇人逼佢噶嘛。嗰啲十三唔係喎，有人引佢喎，冇錢啊咩咁，你要唔要咩咁？嗱呢個冇㗎，呢個你自己玩嘅啫嘛，冇人逼你㗎。佢又似咯，似啲而家啲現實上嘅情況，係咯。同埋佢都其實冇話唔玩唔得嘅，咁你其實你如果你唔貪嗰啲錢，或者你唔貪嗰個排名嘅話，即係個任務個個都係任又有啲你揀接唔接受嘅，其實有咩話唔玩唔得啫？嗱，當然後屘佢已經變咗 prisoner， 已經俾人哋逼玩嗰陣已經係另一件事啦，嗰陣已經好厚啦，同埋佢已經係去咗報警搞啲乜嘢啦。但係之前佢真係任何一個遊戲任何一段佢都可以唔玩嘅。如果你唔 care 啲錢，或者你唔 care 嗰個名氣啊，嗰、那個即係網上知名度嘅話，你可以唔玩嘅，冇人逼你嘅真係。個任務都係自由參加嘅，係啊，咁係咪係有啲唔同咧？ 係 咯，係 anyway， 咁啊，係啦，咁如果咁啊，喂，我咁啊講落去啦，講到 Pokemon Go 啦，係咪要？ 係。 系， 唉，咁啊呢个嗱，咁啊呢个真系要阿新儿介绍下先啦，《Pokemon Go》呢样嘢， 系，咁你想我由个玩法讲啊，定系讲啲事件啊？ 咁都介绍下《Pokemon Go》系咩先啦，系啦，系乜嘢玩法先啦？当然都要介绍下，可能都唔系个个知，我哋都唔知，我哋都冇玩，系咯， 系， 系啊， 咁咧，嗱，其实咧，佢同原本所谓《Pokemon》嗰个游戏咧嘅玩法上咧。相同的地方呢就其实得捉虫同埋打道场呢两样嘢啫。 即係你意思同个卡通入面个世界你先。 卡通同埋 game 啦，其实卡通同 game 个世界基本上都好相似嘅。但係同係啦係啦。 我明白。 即係嗰啲手提机呀嗰啲 game 啦，但係同呢隻就好唔同嘅其实。 哦。 係啦。 哦。咁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呢？ 唔同嘅地方就係呢，佢雖然都有提升你啲寵物小精靈嘅技能啊等等嗰啲啦，但係呢就最主要呢係有咗你個 character 嘅level。 即係訓練員本身有。 係啦係啦係啦。就以前其實就只不過係你個 character， 就你個 character 啦，就只不過係你一個控制嘅角色嚟啫，佢又冇乜特別嘅。咁但係呢度呢就變成咗你個 character 先至係最重要嘅。 哦，即仲緊要過嗰隻小精靈。 係啦。 哦。 因為你呢個 level 越高呢，遇到嘅小精靈呢就越強。咁所以就你一定要升咗人嘅 level 先嘅基本上。 我見過有啲人係喺網上教學呢就話呢，唔好求其捉到隻嘢就幫佢升 level， 你要谷到自己都高啲呢，咩起碼攞 到。係啦係啦係啦。 可以開始升，如果唔係因為就嘥咗啦，咁樣講。 冇錯冇錯。 都真係真嘅呢個玩法係要咁玩嘅呢個。 係啦係啦。同埋以前呢就對戰就有經驗值呀，同埋有錢呢，咁依家就冇經驗值嘅。 咁樣 即至少就寵物小精靈 玩肉成精，如果冇經驗值咁點點睇呀？ 唔明喎，咁玩咩？ 佢就變咗做你即得到經驗值嘅方法呢，就係不斷咁完成一啲嘢啦，譬如你提升隻寵物小精靈個能力啊，或者係你捉寵物小精靈啊，或者你去補給站嗰個補給啊，咁樣咁就會有經驗值啦。 咁點樣 提升？或者孵蛋咁啦。 點樣提升佢嗰個能力？咁又話唔好提升，咁頭先又話唔好提升嘅。 哦，佢嗰個玩法真係同以前完全係兩回事啊！依家就變咗做咧，係你每做一啲嘢咧，就可以收集到啲素材嚟捉精靈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你就可以用嗰啲素材嚟強化你嘅寵物小精靈。 咁嘅。 係強化而唔係育成。 哦，即係外掛嘅，其實呢個強化係唔係話打出嚟嘅。 係啦。 哦，咁樣啊 ？OK。哦。 咁就同原本嗰個係簡直係南轅北轍啦，呢件事。 即已經脫離咗寵物小精靈原本嗰個模式啦，其實已經。 係啦。咁以前呢你唔會見寵啊捉㗎，依家冇辦法，你為咗升 level 呢就一定係見寵啊捉㗎啦。 哦，因為捉寵物本身又有得加嘅。 係啦係啦，但係你捉完之後唔要㗎，通常都係。 哦，咁樣。 係啦。 咁佢哋成日話要捉嗰啲罕有嗰啲呢，嗰啲做咩㗎？係。其 實 點解？ 哦，罕有嗰啲呢就因為你第一次見嗰啲呢，你一捉呢就會有多啲經驗值嘅第一次。 哦，即係你意思就算每款都係嘅。 係啦係啦係啦。 哦，不過你捉慣咗啦，咁普通嗰啲就已經冇乜用啦，咁解。 係啦係啦係啦。 哦，所以就要開始捉啲罕有嘅 ,ok。 咁當然罕有嗰啲下都能力值會高啲呀、啊、等等啦、 嗯。嗯。 咁都有用嘅。 有用 ,ok。咁其實佢真係想真係谷你出街行嘅喎，如果係咁。 係呀、啊。咁當然你喺屋企呢其實都會遇到好多嘅。咁但係就可能會冇咁多你想要嘅囉，可能嚟嚟去去都係嗰堆嘢咁囉。 哦，即係比較普通啲嘅精靈。 係啦係啦。 即係你先喺屋企都會突然間出現隻皮卡超咁樣，你先即係。 係啦係啦。 哦，即係就算唔出街都冇話唔係玩唔到嘅。 係冇錯。但係呢因為你屋企唔一定近嗰個補給站，咁你冇補給站嘅話呢，咁你嗰啲道具就唔會有有幫你補給嘅。 咁但係咩係補給站呢？點咩嚟嘅呢？ 其實 都唔知佢點樣 set 邊度係補給站嘅，但係大部分佢話係一啲地標囉，但係好多其實你都未聽過嘅嘢嚟嘅。 即係你 咁，但係係真係喺嗰度嘅。 現實上存在嘅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唔係話無失驚無神喺個街邊佢話補給站，即係佢可能講麥記。 係啊，即係唔會話旺角某條燈柱咁，唔會嘅。 哦，即係佢真係個鋪嚟嘅。 有樣比較特別啲嘅嘢啦，係啊，即係可能五支燈柱咁樣啊，或者係鐘樓啊咁樣嗰啲啦。 都未必係店嚟嘅，即係唔一定係同嗰啲商店掛鈎，又唔一定都。 唔一定嘅，唔一定嘅。 但係就比較有啲地標性嘅嘢 ，OK。 係啦。 咁 當然可能唔同地方有唔同嘅合作都唔定啦，例如日本就。應該會是全部麥當勞都是補給站或者道場。 哦，但是就道道不同的。 是啦。 哦，即是他們香港說的所謂商機就是這些。 應該就是啦。 那在香港又可以做什麼呢？ 香港人，香港現在很多地方那些近商場的那些地標或者是叫補給站那些位置，那就會長期有一個叫做開花咁啦，咁係咩呢？其實就係佢放一個道具落去嗰度，咁個道具大約維持半粒鐘到啦，咁就會吸引啲小精靈就過去佢嗰個地方嘅。 哦，咁你啲人就 係啦，係啦，咁你啲人就可以即係去嗰個商場嗰度，咁就可以坐喺度捉咁囉，即係佢係用呢個方法引你哋去佢度囉。 哦，即係招下客咁，等你啲商場。 係啦，係啦。 哦，但嗰個花係咪開喺商場入面嘅咧？又唔係嘅。 喺嗰個補給站嗰個位咯。 哦。 咁譬如朗豪坊咧，就有一個位係有三個補給站，差唔多黐埋咁滯嘅。 嗯。 咁你企喺中間咧，咁就可以又捉到嘢，又可以補給到咯。 即係你意思某一個範圍，即係幾多米咁樣係嘛？即 係係啦，係啦，係啦。 哦，即係佢又唔使 exactly 喺正嗰點嘅，喺個範圍已經 OK 嘅。哦，咁但係奇怪就係啲友仔做咩走曬去啲咩公園啊、圍園啊咁？ 哦，摩士公園嗰啲啊嘛，係嘛？ 做咩事咧？ 哦，摩士公園同圍園咧，就係因為發現啲稀有嘅寵物小精靈啊。 點解啲人會知嘅？ 哦，佢網上面咧，依家有一幅地圖。咁以我所知咧，就係佢係一個 app 嚟嘅。咁個 app 咧就係本身你要裝咗喺部手機度咧，應該就淨 Android 先有嘅啫。咁嗰個 app 咧就會每隔一定時間就會 scan 你部手機。係啦，咁咧就會知道你附近有啲乜嘢，然之後就上報翻去個網嗰度嘅。 哦，即係佢利用返每一個人自己嘅手機嘅 detect， 跟住就組合一個全香港嘅 冇錯 嘅資訊咁樣。哦，咁樣。哦，咁所以就啲人有咗情報就湧去某個地方咁樣 啦。係啦，係啦。 哦，哇！我見到好誇張喎，圍園嗰啲成好似中秋花燈會咁 樣。係啊，係啊。 哇！真係好犀利喎。 某啲相傳有好精靈嘅地方，直頭啲人凍曬喺個馬路，你過馬路都有難度啊！ 凍喺馬路？ 唔係凍喺個紅綠燈， 即係可能馬路邊啦、啊、即係行人路嗰度咁，但係你要過馬路咁就樓下可能都逼唔到埋去咁咯。 哦，因為咁可以 同埋醫院同差館就出曬 notice 啦，係 嘛？ 服務市民嘅地方，請你唔好抄底。搞嘢啦！ 咁啊，地盤嗰啲我都見到有人好似有咁貼，因為真係危險嘅。 係㗎， 同埋聽講就佢哋政府部門同咗嗰個遊戲商就傾咗話唔好喺嗰度擺囉。 係咪？ 係啊。 即係隨時喺啲公民廣場嗰度有班人咁啊，即係。係 咁其實今晚都已經喺度講緊㗎啦。 講緊個單位黃色遮，但係上面有個比卡超嘅，咁你吹咩係咪？你話做咩？冇啊，我嚟捉比卡超啊，唔得啊？唔係啊，我哋唔係嚟佔中喎。係咯，都得喎。呢個係一個集會嘅好嘅理由啊。係咯，唔使攞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喎、啊、呢啲。 哦，唔係啊，警方好似話研究緊要啊。 即係捉草咪小仔嚟妖，咁我都冇組織性嘅，咁樣叫做。喂，咁我銅鑼灣行街都夠多人啦，咁使唔使攞？ 係睇嚟啫。 即係如果我係真係冇組織性，你管唔到嘅喎。 是的， 管咩啫？咁你銅鑼灣多人，但大家冇關噶嘛，做咩啫？係咪先？呢個我覺得冇多餘喎，冇可能嘅喎呢個。係咯，即係 anyway 咁啊，咁啊係，的確即係嗱，咁嗰啲玩法講完未啊？有冇仲冇啲嘢要補充啊？大致上係咁啦，係啦。 大致上啊，講多少少啊。 嗯。 佢 game 入面咧有呢個貨金元素嘅。 貨金咦？點解咧？ 是因為呢你嗰啲道具呢基本上係唔係好充足嘅。 喔、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想一路都有嘢一路有精靈球去捉嗰啲小精靈呢，或者係想一路開花或者經驗值雙倍呢，就要貨金啦。 但你話係咪喺道場嗰度，如果你嗰度。 係可以嘅，但係其實就攞得好少囉。 喔、 因為你打咗一個道場，然之後你去攞錢呢就得10蚊計。 吓 咁100蚊呢就可以買到20個精靈球。game 錢你又講game 錢。咁20個精靈球呢其實就好唔見使嘅。 喔、 哦、分分鐘你捉可能我諗5至10隻到啦，點都用曬㗎啦。 点解咧？ 系啊，因为你精灵球掟出去唔一定捉到噶嘛，佢有机会跳翻出嚟嘅嗰只嘢。 捉唔到个精灵球废咗噶？ 系啊。 吓？哦，咁嘅咩？哦。 系啊。 即系唔可以翻用 嘅。系其实呢个设定就以前都系咁嘅。 哦。 系啊。 哦，咁即系话咧，我系要有精灵球先可以捉，即系宠物小精灵嘅，唔系就咁。 系。 哦， 咁所以点解成日要经过啲补给站就系咁咯？咁佢会俾翻啲精灵球你嘅。 咁但系你平时经过补给站，意思即系就咁攞嘅啫。 系啊。 即系唔使钱嘅。 唔使。但系就5分钟先至可以喺同一个站攞一次咯。 即系攞一个。 佢 random 嘅，有机会俾其他啲道具你嘅。 哦，即系就唔一定系精灵球添。 系啦。 哦，即系俾根刺子你咁啊，可能。 都有用嘅嗰啲，不過就即係最重要梗係要有精靈球啦，如果唔係你都冇靚性啦。 一卷紙紙為一條底褲係咪都係佢嘅作用啦。咁好啦，咁即係話如果你唔想忍受呢啲嘢呢就咪波水囉，係咪咁？ 冇錯冇錯。 啊呢啲好嘢好嘢。我哋都話將呢嘢引入電視劇啦，最好我上個禮拜講㗎啦。唔想個超人樣衰，唔想個女主角樣衰就波水，跟住就進化。咁好啦，咁好啦，咁引發咗啲咩事件呢？話真係世界各地奇聞不絕喎，香港已經唔算嚴重啦，其實。 其實算小事㗎啦。 輕可㗎啦，係啦，即係都最多係俾人打。最多俾人打。 初而口角計而揼你咁嗰隻嘅啫，都係。 都有啊，有人出刀啦已經。試過係咪有啲南亞裔？ 係啊係啊。 就唔係南亞裔人要出刀，都係南亞裔人就係掛住玩。 是俾人斬， 就撞親人喺街就俾人斬，嘩真係都我咁樣撞咗幾金咪應該唔係平時嗰種啊撞一撞膊頭呢啲有時過馬路都唔出奇呀，係咪先，即係撞到斬人應該都幾金㗎咋，應該都撞得嗱，咁外國 相信都係啦， 外國好嚴重喎，有啲就即係利用呢個東西，就因為知道啲人會去啲偏僻地方啦，咁有人打劫嗰陣打劫，咁就掹埋槍喎，咁點知原來連去捉精靈嘅人啊，原來佢哋都有槍喎， 係還擊，係啊，有一單犀利，好似咩食人係嘛， 係啊係啊，好似係美國嗰邊嘅，係我都唔記得邊度發生，又係啲偏僻少少，咁我又聽到有一單，即係都係外國嗰啲就呃啲細路啊細路女啊去咩啦搞啦，即係好離譜啦。咁即係呢個就變咗另一樣嘢，就係佢唔好信即係啲陌生人啊出嚟搣啊。咁佢點解呢，嗱阿新年都話啦，咁其實喂香港唔會發生喎，你搣都搣返啲自己識嘅啫。但係外國又真係有機會可能喺網度搵咗啲人呢，話不如大家一齊去捉，因為可能你地方遠啦要揸車或者要睇個照應好啊，即係諗住照應，點知照應你嗰個就真係真係真係照應你啊，原來有目的嘅咁樣。 咁或者出咗嚟，可能佢都唔知啊，可能唔知佢係大人，唔知佢男人嚟嘅，可能都以為大家都係小朋友嘅，然後出咗嚟個麻甩佬，你都走唔甩啦已經。咁係，好多好多啲咁嘅怪嘅嘢發生喎，即係我當然我都冇睇曬，都見到哇，都好恐怖喎、啊，個 game 又唔係出咗好耐已經。有咁多人即係利用呢樣嘢去犯案啊，係啊，咁啊日本啊直情 係啊，甚至喺日本啊仲好笑， 係點咧點咧， AV 界竟然話工業意外群生啊，係AV 界， 講嚟聽下講嚟聽， 係一個個個趕住收工，甚至一路開緊工一路喺度揸住個機。 揸住 咁，結果啲動作就會偏大咗少少啦，扭身腰骨啊之類嘅嘢。 開工啊， 男女都即係拍緊開工。 唔係啩？冇可能喎、啊。 喂，睇翻有啲人 聽唔到。 睇電 視 嗰邊 啊？冇 聲你嗰邊。 係睇電 YouTube 介紹嗰段咧，啲女優係基本上未著翻衫就已經開波啦，玩精靈球啦。 哦、OK， 你话佢哋整身条腰啫，呢、這个就最多系嘛？工业意外 系啦， 未至于好严重。 啊，咁都唔会有咩好严重工业意外嘅，我谂依个。 咁唔知噶，好难讲啊。 除咗腰冇乜嘢可以整得亲系嘛？ 夹亲嘅可以啊。 系我之前见过咧，有个工业意外咧，系啲飞机吓。得啦，咁啊射咗落去个摄影师嘅眼度，咁当然同呢单嘢就 冇 关系，不过呢个都唔系 呢 个都系工业意外啊，系咪先？ 咁呢、這个就呢、 okay， 个同 Pokemon 关系冇咁大，呢、這个就因为啲人为咗玩 Pokemon 就无心开工，就嗱嗱声搞掂噶嘛。 系啊， 咁就唔得啦。讲明要挨几多分钟噶嘛，你拍得 A V 就系 cut time， 你挨得耐啫，边有得计时间嘅？边有得快噶？你快啲就可以快啲收工嘅咩？快啲咪嚟多嘢咯？做咩？ 系咯、啊，即系你拍戏咁，你都未完成个 shot 咁，你冇理由吓。 系咯、啊，嗰啲系有咁耐得咁耐噶嘛？你拍呢啲系咁边有得快啲嘅咧？其实我又唔好明白。咁你话快啲，咁我三分钟搞掂噶嘛？咁唔会噶，咁咪只碟得三分钟内容，冇可能啊！三分钟搞掂啊嘛，咁咪嚟多十次啊，咁咯，系啊，都冇得玩噶喎！即系你话我一边玩一边拍仲奇怪系咯，即系点得嘅咧？系咯，好啦，咁啊日本， 我谂可能迟啲会有啲咁嘅题材咯，先唔系啊？ 我个题材本身系同小宠物小精灵玩呢个游戏有关嘅，就机会好大系咯。好啦，咁 唔係有一個我見過係呢，即係個女仔喺一路打機，咁就一路進行嗰個電影嘅咁嘅。係 哦，咁樣。 而台灣就有兩個男士就墮崖。 點解呢？呢個嚴重喎，咁樣。 掛住咩咯？佢 就冇睇路咯，掛住玩機， 冇睇住即系崖邊一衝埋去，咁就瀨嘢。 哦，即系精靈喺前面原來係冇地嘅。 係 喺個海嘅原來。 佢可能唔係開實景嘅，用佢可能唔係真係崖度，佢可能係 崖啊。 如果要冇意外，佢可能用 OK 啊。佢可能冇開實景啊。只是草地如春咁冲埋去， 即系佢嗰个地图咧就冇分即系高低位嘅，即 系你睇唔到嘅其实 停嘅系啊，即系系 啊，因为你好多人为咗悭电就唔开实景嘅，即系唔开个 mon 嘅。 哦，唔系，唔开两样嘢嘅，系捉即系你见到只嘢啦，之后捉咧先至系开实景嘅。你捉之前咧。就是一個 Google Map 咁嘅啫，咁你係睇唔到嘅。 所以就跟住個方向行就隨時，即係唔好話啦，唔跌落崖，踩到咩跌親咩都有可能發生啦，係咪？落樓梯都唔知唔奇啦，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叉錯腳咁樣。 係啊，咁啊，所以其實一個遊戲已經可以千奇百怪玩到，即系乜嘢趣闻都有啊，甚至唔系好趣可能。 趣啊！我睇人觉得趣得。系啦，日本政府已经出咗一个 warning 俾啲国民咧，好笑喎！即系佢叫佢哋，即系当然佢有好多好，即系你可以话系咩话，佢叫温馨提示啊，系咪？ 咁啊，當然啦，第一就要注意即係天氣咁樣，咁呢個正常嘅 ，OK， 日曬雨淋各樣情況，或者會唔會中暑之類啦，人哋夏天始終咁啊，呢個正常啦，冇乜特別啦，咁啊，即係你出外啊旅行都要嘅，咁啊特別啲就係嗰啲要即係要小心，唔好話即係同陌生人隨便約見面，佢有咁講明，即係要好小心啦。咁亦都要小心有啲即係網其他嘅話係有關嘅網絡啦，可能有機會係假嘅咩咁好多呢啲嘢啦。咁我唔記得曬啦，因為佢成九項嘅，咁所以佢後尾都最尾都係講啊，即係你要自己小心嗰、那個，要睇路啊！佢真係最尾真係咁講，真係叫你睇路，即係千祈唔好話一路行嗰度玩啊，咁好危險嘅，佢特別咁講。咁就人哋政府專登出段嘢啦，日本 game 日本都專登出段嘢，叫國民即係要玩得嚟要注意安全咁樣。咁啊、嗯，其實我覺得應該係咪各國政府都應該咧？如果既然而家已經出咗咁多問題喎，成日上短時間已經。係咯，應該都 warning 下啲人，即係其實就算係唔係講佢聽唔聽一件事啊，即係唔好一路揸車一路打手機啊，好危險啊，咁即係有啲地方有立例添啦。如果講打手機呢個情況就咁啊，即係會抄牌嘅。如果你一路揸車一路打手機，有啲國家會㗎。咁啊，即係有啲情再嚴重啲，行路啊，一路揸住水一路會俾人檢控喎，有啲地方係啊，因為事實上都真係有好多意外發生，係啊，真嘅。人嘅意外，咁其實一樣啫嘛，咁呢個好明顯都係一個玩手機嘅另一個情況啦。咁甚至呢個就衍生到仲有阻塞交通添。如果密集嘅城市，因為啲人你話佢會行下又停低啊嘛， 係 咁啊阻住條路，咁啊其實 例如工業區附近嘅海心公園啊，海心亭嗰度啦嚇，就平時又冇乜人行嘅嗰個公園，但係竟然而家夜。每晚夜媽媽咧都要勞動幾架警車頓喺度，一塞到滿，因為嗰係其中一個道場。 係，唔係有啲話啲咩 van 仔線咧，平時冇人坐，都而家變咗好多人坐，點解會咁嘅咧？ 哦，因為咧佢嘅 game 入面有一個叫孵蛋嘅呢樣嘢啦。咁以前孵蛋咧就只不過係你撳個 character 行啫。咁依家唔係啊，依家就係要你嚇，係啊，真係你自己個人行啊。 哦，即係一定要行嘅。 因為佢高過某一個速度呢就唔計嘅。 咁我唔喐又唔得嘅。 哦。係啦。 哦咁㗎。哦。咁所以有人會揀啲可能慢啲車嘅即係例如電車㗎嘛。 係啦，電車就應該係最安全，即係一定係滿足到佢要求嘅。 咁但冇嚟 van 仔嘅 van 仔唔係好快嘅咩樣子。 哦咁可能有啲路段會慢啲啩。 哦。甚至回教國家第一個就是馬來西亞出手啦，就話同宗教有少少不符，咁準備禁制佢。 有咩不符啊？嗰隻比卡超比較似一隻豬係嘛？ 影響到啲人捉拜嗰啲啊？哦 ，OK， 咁啊， 即係忘記咗個宗數，唔記得向住麥加城拜係嘛？ 係啊。 真係呀、啊、真係咁講呀。 準備出手啦吓。係、 哦。 哦咁嘅。 咁啊反而唔係啲中東嗰啲最黑科嗰啲國家喎，係比較放任少少嘅馬來西亞將佢第一個出手啦。 哦咁我覺得嗰啲 ISIS 嗰陣應該學咗啦，即係應該好似頭先套戲咁呢，整咗個遊戲呢就叫啲人一人做一個好細嘅 part， 其實最後一個好大恐怖襲擊嚟嘅。是咪咁我去應該 而家佢哋都係有少少類似㗎，你係喺網度掟一啲片俾一啲佢哋接即係實質上接觸過嘅人咁教佢哋點樣去例如。 但 係 唔知自己做咩㗎嘛。我意思即係你嗰啲嘢微細到呢你係唔知自己做咩，因為你係好微細㗎啫。微細你都唔知原來係咩事。 Okay. 你唔知係咩事。你唔知拎嗰嘢去度做咩，你乜都唔知道。我曾經嗰度戲呀，我都話嗰度戲，如果你將個故仔發即係發大嚟玩咧，可以其實有人利用嗰樣嘢嚟製造恐怖襲擊噶嘛，絕對得噶。如果根據個電影嘅劇情係咪？我只不過每一個僆仔，我俾一樣去做，佢唔中意做咩嘅喎，我俾袋嘢，你同我拎去嗰度擠低啫嘛。咁你覺得冇嘢噶係咪？係唔可以打開嚟睇噶，一睇咧你就犯規就輸啦咁樣。咁佢一定唔睇啦係咪？咁咪拎佢咯，嗰個係槍又得，係炸彈又得，係一啲咩材料都得。咁你只要你可以令到好多人同時去配合到嚟去做咧。基本上可以是一個恐怖襲擊嚟嘅，真係可以嘅，因為我覺得嗰個係可以玩到呢條橋，不過佢都係佢套戲冇選擇去 咁樣啦，佢又唔係話想表達呢一樣嘢，不過就我就覺得 咁啊，依套戲《威爾傑斯》呢類片之中，算係有比較輕鬆嘅路線嘅咯喎。 網上遊戲啊，即係你咁可以鼓吹到人出去做某種行為或者某種行動你可以設計到佢其實係一種恐怖襲擊，即係恐怖襲擊亦唔係一定係要放炸彈嘅，你搞到成個城市癱瘓，即好似而家咁都已經夠， 係 係嘛？即係而家再嚴重啲，咪即係全港佔中啫嘛。是不是要發起一樣嘢勁過發起佔中呢？即係而家直情個成個市有少少癱瘓嘅。係呀。即係其實同埋呢有好多各年齡層嘅人玩緊㗎喎，即係你以為靚仔至玩㗎唔係喎，即係咩年紀都有喎，啲人成話有人上年紀。 係。嗰日食飽飯先見幾個做應該係做啲搬運嘅阿叔喎。喺度講緊去揸架貨車去邊度捉喎。 我都唔明㗎，你話起碼某個年紀以下嘅朋友，你話係睇寵物小精靈大㗎，我明啊，因為鍾意啲。喂，其實講真，你嗰啲我哋都唔會話好鍾意 Pokemon 啦，講真，你 Pokemon 對我完全冇任何魅力。 咁我諗係一個潮流咁啊，你唔參與，你例如某段時間咁，你唔食糖，你就好啲冇話題㗎啦。你而家 Pokemon 一樣啦， 冇錯啦， 或者早少少你唔玩憤怒鳥，你又係好似冇咩話題咁。 總之奧運你冇睇，第朝我返去唔知有咩人傾，係咪你明明 係囉，類似咁囉。 我啲 friend 佢話根本冇興趣㗎對踢波，但佢都要煲嚟做咩人招同人有話題，係啱呀，咪就係咁囉。咁變咗呢種。係 呀，你返到寫字樓十個師奶都係喺度講緊 Pokemon 嘅時候，你都要多多少少經驗下嘅。 即係懷疑呀，而家唔係話啲廣場呢係俾人即係去光復，其實連班大媽本身都去埋捉 Pokemon 呀，其實。 唔出奇呀。 唔出奇呀。唔係因為我哋傾偈講過啦，話手機 game， 而家手機 game 唔係以前打即係街機呀或者 online game 嗰班人㗎嘛，其實就係嗰班以前鬧你哋唔好成日沉迷打機啊！嗰班師奶啊嘛， 係， 即係而家我見到有啲花級啊，係打得勁過個仔個女啊！即係佢係嗰啲篤手機 game， 即係當然未必係 Pokemon 啦，即係一眾啦，即係我唔理你玩 Angry Bird 好咩 Candy Crush 咩都好啦，即係嗰啲，哇！你見佢成日好似迷到咧，哇！好上身咁樣，做咩事咧？佢唔係以前唔係話好反對啲仔女打機嘅咩，大佬？佢仲迷啲嘅，係嘛？即係而家就係可以即係動員到咁嘅程度啦，即係你變咗當然個商業價值好大啦，因為呢班唔玩嘅人嗰班人嘅人數先多，而家都加入 圈 㗎嘛，咁你即係你可以令到大眾都參與呢樣嘢就冇得講啦，係囉，大部分人口都參與就真係每人一個斗領都已經好唔簡單啦，係就係咁。 係。 咁其實呢個係咪都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呢？我覺得係。 絕對係啊， 佢係啊， 燕尾威係啦， 即係其實佢唔係話有啲人咧，佢自己玩嘅就出嚟 defend 啫嘛，話冇嘢啊，冇問題啊咁，我都係可能公餘啲去睇下啫，我唔係嘅喎咁樣。喂 ，OK， 或者可能你唔迷嗰啲人 OK 咯，咁但係其實迷嘅人好多嘛， 係 咯，即係你事實上你見到係啊嘛，係咪先？即係當然啊，你除咗你呢個講法，即係話咁其實大麻都有醫藥作用嘅喎。飲酒都有醫療作用㗎嘛，咁你會唔會覺得飲酒唔使管制？大麻唔使管制？即係如果佢係有害嘅話，即係如果你過量係有害，其實就要管制㗎啦，係咪？即係如果要靠你個自己去控制嘅話，咁當然你控制到梗係 OK 啦，即係你唔會， 就係唔係人人都控制到㗎嘛， 唔會飲多嘅，可能佢都係食飯飲一杯嘅啫咁樣。即係我永遠都唔會去酗酒嘅，我去賭場可能我都係火分，係咪玩兩手喔、哦、預咗玩幾多百就輸曬就走，係咪呢？大部分都唔係㗎嘛，最咪。 我唔想。 會變成賭徒㗎嘛，即係會令到好多人咁一樣啫。咁你見到事實上而家沉迷喺即係呢個手機遊戲嘅人係好多啊，真係。咁而呢樣係正式真係影響緊好多人嘅 social life， 咁你出到嚟根本你成台人都喺度對住部機喺度篤，咁你同佢講，佢都係應你嗰啲演係叫做好啲嘅，有啲都唔應你，咪成日都聽唔到佢講嘢，唔知道出嚟做咩喎？大人嚟噶，呢班大人嚟噶，我唔係講緊係細路啊，大人嚟噶，係啊，四廿幾歐坐底啊，我講 OK， 咁都係咁，咁你咁仲冇問題？ 嗱，佢個 game 就講到好好嘅，話咩叫你啲人出街喎？咁你如果你出咗街都係對住部機咁，你咪仲衰？我寧願你坐喺屋企啊！講真，即係起碼冇危險先啦。 同意。 起碼冇危險啊，係啊，係咪？你唔係叫咗個人出街去做運動啊，大佬！你唔係叫咗個人出街去 social 啊？佢最要出咗街就一路行一路篤嗰部嘢啊！咁啊仲衰啊！其實。是啊，嗱唔系讲手机游戏本身有问题啊，唔系讲嗰样嘢有问题啊，唔系玩手机游戏真有问题，即系个程度上，即系好多人咧系今日滥用啊呢样嘢，呢样 系 手提电话边有问题啫，冇问题啊，带嚟人类几大方便。喂，咁但系你一路行一路打，你一路揸车一路打就系问题啊嘛，即系个车揸车又够冇问题咯，车梗系好好啦，系咪又带嚟人类好大方便，但系你揸住架车横冲直撞撞死人啊嘛，乱咁揸车啊嘛，系咪啊？咁你變咗你所有嘢都係啊，過咗龍就唔好㗎啦。咁但呢個情況係好嚴重地過龍㗎嘛，你見到事實上係。即係揸住個車亂咁撞嘅人，起碼唔係大部分嘅駕駛者啊。但你揸住個手機遊戲亂，即係喺度街一尾篤跟住就咩都唔理嘅人係大部分喎，而家係。 冇錯。 呢、這個真係問題啊，係啦。咁 anyway 啦，我唔係想指責任何嘢啊，即係大家去即係平心而論啊，呢樣嘢嘅一個現象係咪？ 我希望大家都注意一下安全啦、啊。 玩冇問題，玩得嚟，即係都得一嚟就都唔好，就係咁扯咗咁多個鐘啊，係嘛？都要唞下嘛，大佬，係嘛？哇，好多真係唔唞啊，唔少少啊，廿幾日冇停過又有，係嘛？即係唔係迷得滯啊，真係迷得滯。 同埋你呢隻 game 咧，你睇到嘅有冇人玩緊？即係嗰啲我講嗰開花嗰樣嘢呢，咁係因為你個人係要吓、啊、要撳㗎嘛，至少你半粒鐘前撳啦，係咪？咁你見到吓、啊、凌晨四五點嘅你都仲見到啲地方開緊花嘅，咁即係仲有人撳緊。 喔、哦、凌晨四五點都好普通嘅。 即係基本上係24小時都開緊花，有啲地方即係嚟旺角嗰啲呢。 咁如果你話旺區嘅成晚都有人啊，本來都係嘅，旺角銅鑼灣就冇停過嘅，本身都就算有冇 Pokemon 都。咁但係而家你講緊係啲好僻靜嘅地方都係咁咯。 我樓下都係咁啦。 周圍都係咁啦 ，OK， 咁啊，幾即係有，總之有好多問題嘅，大家要注意一下啦，係咯，即係玩得嚟都要注意身邊好多安全好多嘢啦，係咯係咯，即係咁啫嚇。玩得安全梗係冇問題啦，但係大家唔好理呀就係 ,ok? 係呀。 呢個真係問題。咁同埋咪話啲公司人或者好多都出咗安領喎，話叫啲員工你唔好咩呀，唔好喺公司度玩 Pokemon 呀，如果唔係炒友咁喎，係咪？有唔少公司都有出呢樣嘢呀。 邊度嘅邊個地方先。 咪啲公司囉，咪即係話啲人返工 office 嘛。 即係香港呀定係外國 呢？梗係講香港啦。 哦， 有啲人影埋嗰張嘢啊！我公司又出咗張咁碌紙啊！哇，係喎，好多有啊，好多人都有啊，真係啊，係啊，咪因為佢又好難阻你㗎，因為你又唔係話你用手機啫嘛，咁 係 佢冇嘢，總之佢一人唔好俾佢捉到淨炒友啊，講明。 咁本身喺公司就真係唔應該打機嘅。 即係打你都冇俾人捉啦，係嘛？ 係啊， 即係你呢個就收唔到手，實俾人捉啦，係咪？即係咁解啦。系啦，咁啦，冇咩特別嘅，系啦，咁啊，佢玩得嚟啊，注意安全啦，系啦， 系， 好啦，咁啊，仲要講完未 ？Pokemon， 好，系咁多啦， 差唔多啊，差唔多，好，咁啊，講動漫節啦喎， 好， 好，哇，動漫節，喂，有三個所謂女神出現喎，見到嚇紅藍綠咩人嚟噶？啊，原來係一個 TVB 嘅賣嘢嘅攤位嚟喎。咁但係呢，原來你唔係任何時間去都會見到呢三隻嘢㗎喎。 至少我今日去就見佢哋唔到啦。 係咪？咁如果想見下，大家上返我哋 Facebook 又貼咗條片㗎，講咗幾耐㗎都係。咁同埋都係嗰個片嘅主要嗰個鏡頭都主要影佢個事業線嘅。 OK。 好似有收藏嘅 ,OK。OK。咁啊，我唔知啦，我唔識嘅 ，OK， 有兩個都唔識嘅，啊，咁啊紅色歌係啊邊個？咩張秀文啊？咁我都麻麻地嘅啫，其實，咁啊，但係唔知啦，都有人覺得好正嘅，咁啊，咁啊，嗰個攤位就賣咩嘅咧？其實係賣嗰個 TVB 嗰個 Hotbuster。 哦，賣佢嗰、那個TVB 個機頂盒啊！ 個機頂盒啊，咁但係佢點解有個機械人嘅？係真係會跟埋嘅。 我就唔清楚韓永知唔知啊？ 有咩千百蚊就買到啦？咁係咪原本好貴噶？係韓永做咩？韓永唔見咗，因為我斷咗線啊！韓永嗰邊係咪啊？韓永嗰邊可能甩咗啊？係咪會唔會？係啊，韓永斷咗線啊！而家接翻係啦，係喺韓永邊度？ 係喺度。 是啦，咁你可以讲下啦，嗰个到底嗰三条女卖咩嘅呢？其实 哦，佢应该系卖无线嘅暑期节目啦，不过其实就暑期节目系辅助嘅菜啫，主菜就系卖 T Super 啦。 真系有个节目。 因为佢而家卖 T Super， 佢做紧个所谓 promotion 就系、是、有一个月就系佢。其中賣 T Super 嘅點播一部分係一啲卡通啊，或者啲兒童電影啊咁嗰啲。 哦，咦？咁竟然卡 通？咁佢呢個月係送嘅。 嚇！唔係咁，咪賣卡通，使乜揾幾個事業線出嚟 sell 咧？ 可能覺得啲小朋友中意啩。 哦，即係可能即係有諗起食奶係嘛？ 啊，之類啦。啊，陶傑話齋。小龍心態對女性某啲部分嘅執著啊， 係嘛？即係食唔飽，因為中國人自細已經係嘛？ 啊，之類啦， 係咁樣，係啦。咁大家快咗去 mark 佢哋鐘啦。不過佢好似話唔喺度啊，頭先阿新宇講咗，平時唔喺度嘅。 係啊，我今日去就見佢哋唔到啦。 其實可能佢都係只係 promotion 嘅一段。 啊，另外補一補 promotion 可能一場嘅啫，係咯。 補一補係乜嘢 咧？係。聽講呢就係佢嗰個 MyTV Super 呢就唔跟嗰、那個動畫台嘅、 哦、 要加錢嘅就係、 是、唔、哦、跟嘅迪士尼都唔係真係話佢今個月係即係如果你而家免費又好買佢個 plan 又好或者買個 box 又好都係送一個月俾呢個任睇啲動畫同埋個台囉。 咁真係為咩呢？咁同埋咁樣同動漫有咩關係？ 唔識答你喎。 係咁都好過嗰啲相機檔呀嗰啲電視機嗰啲嘅咁就係。 係咁你其實你而家動漫好多都係擺樣嘢出嚟啫，咁你都係志在 sell 一啲貨呀。 即係遲啲賣豬肉同埋。 你正如你食剪咁我唔知同膠袋啊或者背囊有咩關係咁啊都。 或裝啲美食㗎嘛。 係。OK。 即係乜都可以有關啦、啊、總之。 啊。 即係可能買埋寵物都得，一可以煮嚟食㗎嘛，啲狗啊啲貓都係咪。 或者買啲美食俾佢食啦。 有得咁樣。 係 啦。 其實多多少少都係即係借助一個人流旺嘅地方，因為尤其而家個經濟麻麻。 係啦。即美食節都可以賣事業線嘅，係啦，你都想食㗎嘛睇咗係咪。 我絕對有㗎，美食節肯定㗎。咁你有唔同嘅 show girl 喺一啲攤檔度㗎嘛。咁你遊戲展不嬲都係事業線為上㗎啦， 即係佢賣牛啊呢啲咁就更加啱啦，係咪即刻有奶飲係咪？好啦，唔好講嗰三隻嘢啦 ，OK？ 有咩其他啦？講翻啲真係動漫有關嘅。 我自己個人就比較鍾意 LEGO 嗰、那個，因為 LEGO 今次嘅主題係懷舊嗰個，如佢有一個好大嘅場景啦，即係。砌嗰啲都幾大座啊大廈，即係咁就一邊就係而家嘅香港啦，另外嗰邊立法會啊、舊嘅太子行啊、告示打行啊嗰啲六十年代已經差唔多燒得曬嘅大廈啦，係真係 想問一下係大約幾大？大到幾大咧？ 當太子大廈咁啊。立法會咁就大約四尺， 哦咁唔好， 五尺到咯，五尺長到嚇，五尺長到高就 幾高咧？ 高就四尺左右咯，三四尺到咯嚇。 OK，OK， 嚇唔係嚇， 啊，啲大厦高少少添啦，啲大厦都有吓。 喂，但系佢 咁啊，另外就另外一个几靓，我几中意嘅景就系一个冇嘅，佢系一个商业大厦，即系但系就冇实景参照嘅。佢系座商业大厦分成两座咁啦，比较 V 字型咁啊，即系类似七十年代嗰啲政府嗰啲工业大厦咁啦。咁一边就系有啲 E 车啊，一啲点心啊，咁嗰期嘅即系六七十年代一啲工业啦、啊。另外一边系 gym 啊、band 房啊， 即系现代嘅 之类咁嘅嘢啦吓，现代啦、啊，咁就对照翻而家嘅变迁啦、啊，佢个砌个模型嘅作者佢同佢倾嗰阵时嘅。對翻唔同嘅變遷啦，咁佢就佢都睇咗唔少書先啦，因為 E 車佢都未見過啊，基本上係。 E 車都未見過。 嗰啲 E 車喎、哦，手拉嗰只喎，冇見過啊，手拉用嘅佢都未。 即係你講，你講下邊有塊嘢踩嘅條皮帶楞住嗰啲啊嘛。 嚇、啊、佢未見過唔知啊。 咁啊， 嗰啲有塊帆布 我都見過。 你記得以前啲貨車有塊帆布喺個尾咁啊？通常是綠色或者紅色車頭那些未見過完全不奇的四十歲以下的人未見過完全不奇的 看有沒有見 識、啊、一邊就是現在新的 4N 仔的即砌得 幾有心思的 即是老 幾個都是 懷舊 feel 的、 啊、另外幾得意的就是一比一的砌出來水壺啊潭罐啊 什麼 東西、啊、 你說水壺是手提電話的水壺啊，定係真係水壺？ 唔係唔係，真係真水 嘅 水壺， 幾 得意啦！ 即係你講以前啲暖水壺， 暖水壺啊， 暖水壺。 哦 ，OK， 係 嚇，佢一個又係一個大少少啊，個壇罐一比一嘅個。 我恐防要寫篇文咧，介紹翻呢個係咩嚟 嘅 喎？因為有啲 茶機， 即係佢啲人而家嗰啲人可能佢唔知呢個係咩嚟嘅喎，係咯？會唔會咧？ 有冇解釋翻呢個 咩？有機會嘅，有機會。嗱、我哋因為未開場入去，撞到曬所有啲作者啊，嗰啲去同佢傾就有啦。咁我唔正式入場，我就唔敢講啦。 哦，唔係因為而家啲人好犀利㗎，錄音帶、錄影帶都唔知係咩嚟㗎嘛。 係啱啱先抌咗一扎。 係啱睇過個 U， 之前睇過 YouTube， 拎住個電話個小朋友係完全即真係真係。搞卵嗰啲電話喺個酒店度， 唔識用 佢望緊咩嚟噶？佢老豆叫佢，你叫 Pizza， 煲曬嘴。 唔係啊，你講嗰個已經係攪盤嗰個都正常，即係唔識都正常。 係啦係啦， 撳掣嗰個都唔識啊，即係已經係撳掣嘅，冇理由啊！咁而家啲電話都係咁撳㗎，做咩啫？都係咁。 係咯，其實啲掣一樣，一樣個樣係一樣喎個掣。 系咯，啲 数字唔系咁嘅型啊嘛！你而家啲室外无线电话，你系都系手提电话，咁、那个电话同五个电话系一体啊嘛！ 冇个 mon 系嘛？唔识揿啊，冇咗个 mon 系啊！ 咁 啊，另外星个星电个摊位嗰度啦，都几得噶，有人扮黑武士，仲有成十几个白兵。 哇，見到啲相 啊！亦都有人扮啊！今次《原力醒覺》嘅男主唔係女主角同埋個奸角喺度隔戰。 哦，你講阿基佬偉 啊？阿威同埋咩啦嚇？ 基佬偉啫嘛，基佬偉 啊！基佬偉啦啊！咁啊都幾得意嘅嚇。 嗯。咁我見到新年影到阿神嘅女俠喎 ，Batman 喎，反而又今日。 是啊 我就只影到啲衫囉有復仇者美國隊長啲衫啊咁啊。 哦嗰個另一個 proof 嚟 嘅。最整 另一個 proof 嚟 嘅。PS4 嗰個扮蝙蝠俠嗰件衫真係好恐怖啊。 到底呢啲係 cosplayer 定係佢 official 請埋 㗎 ?official 應該係 official 請返嚟 㗎。扮得靚啲嗰啲係 official 嘅。 但是 PS4 嗰個蝙蝠俠即係阿恆嗰身 game 咧， 那個范天福那個真的很核突啊！佢嘗試整Batman V Superman 那個咁啊，但係你知嗰件嘢幾蝦人著噶？ 你意思是鐵甲那件還是那件就咁 Batman 平時那件先？ 就咁那件。 哦，那件。 佢又無端畫到好核突啲肌肉紋啊，咁啊，即係直頭講搞笑嘅冇。 反而嗰件盔甲嗰件我見到都有人整得 OK 喎，而家我見到同阿陳教授影相嗰個都整得 OK 喎。 嗰個應該都係 official。 我入場又未見唔到嗰啲嚇。 個神嘅。 又見到，我見到就係神魔之塔嗰啲人嗰只 cosplay 一追。算是入場裏面見到那些 cosplay 女仔之中最靚的那些真的真的至少都是私影 model 那些質素。 那些女仔不行。哦那些女仔靚。 那些衫都很靚，那些衫設計都很靚。 那些都是我必做的應該。 你一個經過咁騎呢的衫佢可以整到出嚟。好黐嘅幾靚。 我講那個神女係咪鬼妹嚟㗎唔係搵個同人妹扮㗎。 我唔知道，因為我見唔到，所以答唔到你。 係咯，即係佢唔係話揾個唐人扮，所以係 O K 喎，大佬。 都有鬼妹嘅，例如 PS4 嗰度嗰啲賣油賣賽車嗰個 virtual game、 嗯、 VR game 嗰度都係鬼妹嘅個 cosplay 嗰啲人。 好啦，咁啊講完啲女啊 ，O K， 真係講下啲嘢咯要。 啊，咁啊。另外一樣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就係嗰啲紅霸高達，佢有今同嗰啲 sales 傾翻，佢哋就話特登設計嚟係想打入啲女仔嘅市場，咁已經原物就識㗎，咁你真係係手手腳腳夾埋就玩得㗎啦。有其中有隻粉紅色嘅都幾靚嘅，都愛神紅霸咁啊，後邊個蝴蝶結咁，其實但係個蝴蝶結係。其實個粒唔知粒 V 定粒 U 之類跳埋嘅。 哦，一個字嚟嘅。 係係。 O K。 幾靚啊！個做嚟，咁啊，成堆擺喺度，好似飲茶又有咁之類咁啊，都幾得意嘅嗰扎，幾可愛嘅。 你講嗰啲好細隻嘅。 有大有細嘅，有佢哋係唔同比例擺曬一齊。 咩仔嗰啲嘛？你講。 有嚇有嚇。 哦，那個日本有的，日本都有的。好啦， 係啊，咁佢哋話特登入嚟係想打入香港啲女士們嘅市場咧。 打入咗，而家都好多女都砌緊， 係啊。 哦。咁啊，新年 咁啊，亦都如以往就大量啲高達模型啦，咁啊，呢個啲情景模型都有唔少啦。 你講比賽嗰啲？ 是 一陣會講到啊，咁啊，阿新宇講下有見啲咩，有咩展品值得講下先，講個展品先。一陣要講啲騎呢比賽啊。 展品啊，展品啱啱阿韓永講 Star War 嗰度，我諗應該都係 Hot Toys 嗰個位啦，係嘛？ 當然係啦，我估。 係 Hot Toys 嗰個位。 咁我見到佢哋就有展出嗰啲俠道一號啊，嗰啲衫啊。 係。 一比一嘅。 正衫嚟嘅，即 係 唔 係 公仔嚟 嘅。係 啦。 復仇者都有一比一衫啊。 係啦。 哦。 復仇者 Civil War， 但係就唔齊人嘅，就得四件。 我見到就係 Black Widow 啦，美國隊長啦嚇。 嗯。 係，仲有紅女巫同埋呢個鷹眼嘅。 係啦。 就四件，係咁多啦。 即 係。係啦，咁啊。 睇著住嗰啲。 是聽唔到。 咁另外有隻巨另外 Bandai 嗰邊有隻都應該大約八至九尺高嘅高達啦，吓 ,RX-78 啦。 嗰個係有啲台場嗰個咁嘅顏色㗎嘛。 係呀，都幾靚喎，望落去。 okay， 好 提早入場有個好處就係可以開放埋去一平前俾你影嗰隻。即係起碼唔可以同佢影啦。 散場嗰隻都得嘅。 我即係唔可以企上去係咪？ 係啊。 哦， 企直頭走埋去叫啲工作人員，幫我插幅啊！佢都好友善咁同你影嘅。 應該係唔 official 嗰陣啊嘛。 係。 咁有咩展品咧？有咩產品或者值得講下嘅？ 啊，我补翻少少 Hot Toys 入边啊。系，喂喂，听唔听到？ 听到 讲 啊。 系讲。好， 听到。入边有一个白冰嘅丛林战咧嘅，有嗰只二足机器人。啊，我唔系好记得嗰只嘢叫咩名 字。哦，你讲嗰只嗰只咩话？即系个 AT 唔系 AT 嗰只叫咩？嗰只即系两只脚嗰只嘛？你讲系嘛？ 系啊系啊系。 诶，嗰只唔记得咩名啊？ 即系嗰啲 Walker 嚟噶嘛？ 系啦、 啊。对应翻一 咁嗰个都几大嘅。 系啊系啊。 系。 咁大 嘅。只嘢有几大啦？个场景都几大嘅。 嗯，系啊。 嗯哼。 咁另外仲有一个就系、是、Civil War 入边矮人啊。在机场大战那里的情景。 是的。那个矮人是不是还大过一个真人比例还是差不多呢？ 大过一点。 即是比真人还要大一点。 是的，少少啦。 捉住那些1:4，不是1:6那些穿灯笼仔那里在那里没。 是的是的是的。 但他那个公仔 是穿衫的，还是什么是雕刻出来的呢？我又看不真的。 似着衫咯，但系亦都有可能系黐啲布落去咯。 哦 ，OK， 因为我睇落去佢真系好似系着衫，唔系一个雕刻品咁咯，啲感觉系咯。 即系佢个嗰啲衫个质地 系 好真嘅， 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咩 啊？嗰只要好望落去似着衫咯。 系咯系咯系咯。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黐下去的，即是啲布料。 即是不是真的有一件衫，但是他是用布料黐上去。我明白。 是啦，我估计是这样。 Iron Man甲是空心的，好像他后面打开了，好像穿个人类这样样的展品，是什么来的呢？ 是。哦，那个应该是一线啊。那些1:6公仔的那个斋那件甲。 即系冇个 Tony Stark 入边嘅 ，OK。 系啦，系啦， 系啦，但系佢都好正喎，入边有啲即系好似啲，即系有啲咩紫外光咁样嘅，蓝色灯咁嘅，系咯， 系啊，系啊，好靓啊嗰件嘢， 系咯系咯，咁呢个我唔知系咪真系可以挤得翻一个 Tony Stark 入去嘅，咁我唔知啦，系咯，系，咁仲有冇？仲冇其他？ 呢个摊位系咁多。 系啊，我其他咧，其他摊位咧。有冇想講下咧？講下香港嗰個啊，嗰個香港感染嗰個要講啦，係嘛？ 哦，香港感染嗰個有趣喎。 最多人講啊，其實我發覺係咯。嗱，我見你啱影咗有個有好似有條女咁樣揸住支槍喎，係嗰個人嚟㗎係嘛？ 係。 我初仲話點解呢個公仔咁真嘅仲？你話係真人嚟啊？咁個真人似 哦，你講又。又有扮喪屍，又有成扎女仔著夜店裝嘅喎，係嘛？ 背心 係有嘅，但係我就影唔到啲即嘅嗰個喪屍啊。 哦。 但係有人扮 喪 屍嘅。 哦。 有個係， 但係我見到頭幾件衫都幾慘，冇人影佢。 邊個咁慘啊？ 啊，喪屍先生。 喪屍冇人影過， 有啊。焗住要影埋啊！成扎女仔同佢企埋一齐摆紧 pose 啊！ 哦，咁你嗰个就好彩啲，我见嗰个咧，因为佢拆开两个人企开咗啊，所以就冇人理佢。 即系反而个个都追住啲女嚟影系嘛？ 系啊， 咁啊，我谂唔系好多人中意影放肆嘅。 咁嗱，咁啊，主要嗰个摊位，你话佢即系叫六楷就占咗四楷，系 sell 咩嘅咧？嗰个位系？ 摆佢嗰只香港感染嗰只 game 同埋佢嗰嚿吹气嘅公仔啊， 即 系 个进击的丧尸。 因为我入到去嗰阵时咧，就净系见到啲人喺度 cosplay， 同埋啲人喺度搬紧嘢，我真系唔知佢卖乜嘅。 唔紧要啦，我见 即系未起好弹。 系啦，有个巨型嘅丧尸。 未起好 弹嘅。点解有个巨型丧尸嘅咧？呢个人咪进击啲巨人？ 佢嘅 game 入面都有呢只嘢嘅，算系一个比较早段嘅大 boss 咁咯，我谂。 但系佢个古仔入边有冇咧？即系漫画入边其实有冇嘅咧？ 咁呢个我唔清楚，我冇睇韩永知唔知咧？ 我 真系唔清楚。 漫画系啦，咁我见到 有冇漫画唔知，冇睇，好耐冇睇香港漫画。 嗱，咁我见到个 game 入边嗰啲，即系啲 graphic 就即系真系好得啦， 起曬格，即係起曬角㗎啦，係咯。 初機智超有幾代到啦？ 我覺得好似低啲啊。 都有初代嘅腰嘅。 超任嗰啲好似靚啲啊。 如果唔係講 BD 嘅話，另外佢 啦。你話佢最搞笑就係啲嘢行行下突然出現噶嘛，唔係話一路由遠已經見到噶嘛。 係啊，佢好似有啲嗰個顯示卡唔知嚇唔夠 RAM 啊，定我唔知佢咩問題啦。 佢係咩平台嘅呢隻機？網絡啊？ 咩平台啊？ 佢自己平台好似。 真係唔知喎、啊，佢就話同 HTC 有合作嘅。咁但係我又唔知道係邊個係啦。 話 HTC 依期玩緊軍事嘅，所以都冇乜心機搞啊。 唔係咁，但係如果你呢個要 頭盔好過， 笠個嘢去打嘅呢、這個你好難普及㗎喎。只咪暫時都唔係過有啫。 OK， 係 咯。 HTC 依輪玩緊頭盔喎。 唔係到底佢係想真係認真想出呢個遊戲啊，定係其實都係想推嗰部漫畫㗎咋？ 哦，佢係 VR 老 game 嚟㗎呢隻， 即係佢真係諗住出嘅。 但係佢諗住點出我就唔清楚啦。 哦， 因為都睇落都幾難㗎。 HTC 嗰個技術都幾複雜，佢係 HTC 嗰個，佢唔係叫 3D 佢叫 3FR22D， 即係佢話佢隨你。即係類似啲戰機頭盔咁嘅轉邊度嗰度又咁喐咁之類嘅，即係比普通 VR 複雜啲嘅。 喂，其實佢點解唔學 Pokemon 咁整個香港喪屍高嘅？喂，一行一個喪屍咪打佢咯？喂，講好啲啊！ 哇，咁我諗通街嗰啲有人真係唔幫濕都得啦。好多樣衰喎，喪屍人喺街喎。 唔係，咁你個遊戲機入面打 嘅。係啊，你喺個遊戲機入面剝濕佢啫，唔係實體剝濕佢啊嘛，叫你。係 嘛？係嘛？跟住你啲人可能你輸咗咧，就會變喪屍喎。你可能你自己個角色都有機會變咗喪屍喎。嚇、啊。咁要揾解藥嘅喎。會咁好玩啲咧？喂，好玩過 Pokemon 我覺得。 OK 啊，即係譬如可能個你知依家可以個人係咩？咩樣即係佢認到你個樣㗎嘛。咁可能你一下見到嗰個係警察嘅就可能已經係喪屍咁嘅樣咁樣幫佢。 即係見到689嘅喪屍啊。 係呀。 我諗咁上下啦。 個機就 堆住嚟幫 啊。我講個機嘛唔係現實度啊。咁咪唔敢啦喂。係囉整乜鬼嘅 VR 佬因為直情惡文啦。不過而家 Pokemon 其實嚴格嚟講都唔係真係惡文啊嘛。即係其實你都行到去嗰度打開佢，嗰隻嘢其實都唔係立體氹氹轉喎，好似 唔係㗎，唔係 㗎。係咯，如果佢起碼係立體氹氹轉啦，如果你個惡文佢都唔係，只不過出現喺個 mon 啫嘛，係咯。咁如果你呢、這個哇，可以領先出一個仲勁啲嘅係嘛？哇，呢、這個犀利啊！呢、這個香港啊， 哦咁個技術相對又咩啲喎？ 難啲啊？ 難啲啦。 同埋呢個頭盔你知唔知幾大啊 ？HTC 個頭盔。 唔係，但係其實你個需要嘅嘢複雜啊嘛，呢、這個需要你買個頭盔又成啊嘛。如果你真係出到個 app 嚟啫嘛，咁樣打到咪簡單咯。 係咯係咯。 咁你食住呢個 Pokemon Go， 你整翻個咁嘅，我諗都 OK 嘅啲人都係順便啫嘛。你睇下 都係嘅，係 冇 Pokemon 捉，但可能有喪屍捉咧，係咪？冇喪屍捉，可能有第二啲妖怪捉咧，你可能有十個 game 都係類似嘅，咁你咪可以同時玩好多，係嘛？咁啊成街都係嘢捉啦，係嘛？咁咪捉啦。 咁都。咁都有可能性嘅， 系啦，捉鬼都得噶吓，有好多啲精子啊、家爷子啊，周街攣啊，都得噶喎，大佬，大头怪婴啊，红衣女孩啊嘛，啊，聂小倩啊，咁啊，乜都得啦。OK， 咁啊，打下大家动下脑筋啦。 哇，咁 啊，真系妖怪屈住啊！ 日本套戏咁要玩下用咩精子家爷子合埋睇嘅， 系直情要添啦，套戏都合睇啦。 即系到时就会呢个689同龙虾合体咁样。 变咩包？ 咁你进红点啦？ 变包路手。 阿妈俾啊，你正入咗睇 之后。唔知啊，下一集先知喎呢个系啦。咁 就再下一集就加埋个女。 系咯。好多嘅，好多嘅，系啦系啦。好，咁点啊？咁讲完噶啦，呢个动漫节得唔少嘢？梗唔系啊，嗰啲比赛先系精彩嘅地方啊。 O K， 見到有個咧咩十二生肖啊咩嚟嘅咧？ 哦，嗰、那個。 神魔來。 嗰、那個咧，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佢啲咩比賽，但係好似年年都有嘅。我睇翻先啊。 咁奇力？因為我見嗰啲參賽作品都非常嘅就突出啦。 系佢咧，呢、這个就系2016啊第七届香港原创动漫人形设计比赛作品展啊。 咁样， 咁啊题目就叫加我吧，十二生肖创战记。 哦，即系十二生系今年嘅题目，即系以往 系啦系啦。 O K， 咁样咁嗱、啊，好啦，咁啊其实。 是我講一講埋佢嘅內容先啦，咁就話今屆原創動漫人形設計比賽目標係透過我哋熟悉十二生肖概念，設計屬於呢個大時代嘅英雄及怪獸 ，OK？ 以天馬行空嘅想像力配合自己嘅創作嘅故事環境，塑造足以自豪嘅原創人物啊！ 咁啊，配合翻野市嗰個啦喎，係嘛？ 都有啲啊， 系嘛？ 其实几似。 咩英雄咧？你睇下有啲九雄喎，见到赢嗰啲，赢嗰冠军系咩？ 有一只咧就叫做福九波波威信啊， 系嘛？ 系啊， 咁复杂嘅个名。 咁啊有只猪喎，只猪喎，见到。 咁啊，十二生肖梗有豬有狗啦，正常啊。 即系佢个题目系讲豬朋狗友啊。咁仲要佢话咧系打呢个嘅，即系教育制度啊，即系要好有呢啲寓意嘅。 系啊，其实佢今次啲作品都几多系同呢啲嘢有啲关系嘅。 冇错啦，即系啊，咪介绍下啦，系啦，等下新年，你即系第一身睇嗰个啊，我都系睇得上嘅。 咁佢嗰隻豬朋狗友呢就兩個學生碌咁啦，但係有少少似啲冒險家咁嘅 feel 嘅。咁呢就下面隻豬呢就揸住兩支鉛筆啦，咁就大家熟悉嘅一支黃色一支紅色嘅中華牌啦。 冇錯。就係做呢、這個測驗一定要攞嚟畫格仔嘅。 係啦。咁上面嗰隻狗呢就揸嗰支， 我唔知咩嚟嘅，咩嚟嘅 咧？系咯，其實我都 嗰支好似消防員嗰支水炮咁樣。 系咯，似消防員支水炮，但係又同呢、啊、個又好似冇關係咁樣。關 咩事咯？ 咁可能我冇留意到係咩啦。咁另外佢個盾牌啊，個盾牌係嗰啲衫嗰啲紐嚟嘅。 係，哇，點解咧？唔好明啦。 咁都同學業有啲關係啩？我諗。 系 ，OK， 好，啊，唔系，咁咧，点解咧？我都觉得赢都应该系呢个啊，因为两个人系最 original 样嘅，一起码咧，哦，佢唔系靓，起码咧，佢唔系抄人嘅啫， 系啦， 哦，其他嗰啲犀利啦，介绍下， 其他有一只咧就系、是、炮啦， 炮， 好，睇下先啊，我个 炮。嗰只馬 炮十月生肖，十月生肖點會有炮啊？ 唔係嗰只個樣係似炮，但係我睇翻佢個介紹咧，咁就話係來源係貓同老鼠嘅傳統生肖故事喎、變成結合變成嘅呢個戰爭機械人啊！就係、 是，但其實佢 貓同老鼠加埋變咗只炮啊！ 唔係啊，其實佢頭一個面係三角五嗰只馬啫喎。 如果你话呢隻嘢係着咗甲嘅呢、這个嗰隻叫咩话 咩嘢呢 咩炮啊 咩炮边套戏呢黑炮 师傅窝嗰隻黑炮係呀係呀着咗甲着咗铁甲嘅黑炮一样嘅个样。 喂佢係黑炮跟住变咗做啊三个五入面啲怪人啊。嗰个多啲。 仲要揸嗰把刀好似呢、這个啲魔界入面啲兽人揸嗰把咯。 咁另外有一个就咩蛇啊。定知乜嘢啊 蛇啊。 唔係即係其实呢佢嗰啲呢係好怪嘅其他嗰啲造型係全部都。 係啊有一隻呢就好似 啊、 哦，哦，你讲蛇嗰个咧，其实唔系条蛇咧喺下边，上边嗰只咧系好似阿无名咁嘅样嘅猪嚟嘅。 咩话？ 无名猪？ 佢嗰、那个背脊孭住嗰嚿嘢，十足十呢个立体机龙装 嘅。佢个身啊，佢啲着嗰啲嘢系似啊，系咯，似阿无名嘅，即系似阿咩话？咩甲铁城嘅？ 系啊， 但系佢个头系只猪嚟咯， 系啦、 啊，系咯、啊，咁、啊、可能你话只牛喎、啊，你话呢个已经算系特别啲啊，最少 系 啊, 啊， 但你又话佢个咩啊？个介绍定 title 啊，好怪噶嘛。 哦，个参赛者就叫做再加啲橙皮添，个作品名就叫做鸡蛋六者。 我完全唔明喎、啊，咩意思啊？ 完全拉更啦，好明显。咁但系佢个介绍就话咩？ 鸡蛋六只有乜直接关系啦？ 你话佢玩个广告啊嘛？ 系啊，玩个广告，但系就同呢只嘢真系完全冇关 系 啦。 系啦，咁如果你将啲嘢拉埋一齐系冇问题，但系你要拉到个关系，拉唔到咧 fail 噶嘛？即系成日 讲你。我真系完全谂唔到有咩关系啊！佢仲要下低有一只类似奇异种子咁嘅嘢，我都唔知咩嚟嘅。 好啦，咁你話有啲啦冇影啦，有啲你話好犀利嘅，成日你話近乎係，因為呢個佢話係 character 嘅 design 嚟㗎嘛，你搵到有啲成日都唔係 character 嚟㗎喎，有啲咩七巧板就咩玩咩話玩個旋轉木馬係嘛？ 係啦係啦， 即係嗰啲 佢用七巧板呢就砌咗一個類似旋轉木啊，唔係砌咗嗰啲動物嘅樣出嚟，即係有齊十二生肖啦。咁呢但係就是摆在一个旋转木马，就将啲木马就转晒呢十二只嘢咁样嘅。咁但系到底个 character 喺边度咧？咁系咪就系呢十二只七巧板咧？ 咪系咯，你话佢 定系成只嘢系好似似小圆入面嗰最终嗰只魔女咁嘅样？ 即系一只奇怪嘅一盘嘢咁样，啲盘嘢系一个仕途嗰啲咁啊，即系怪到咁样嘅嘢啊。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系佢成个旋转木马系一嚿嘢嚟，我感觉到系。 即系点样可以叫咗个 character 啊？即系最奇怪系吓。咁啊，我见到只狗喎，做乜嘢嘅咧？ 有只狗。 系咯。 定系我嗰只系咪白色嗰只啊？ 白色个福字咁咩嚟嘅咧？ 嗰隻我覺得唔似狗喎，會唔會係兔呢？其實係 兔嚟㗎，哦，真係唔似貓。 佢又好似冇講到呢隻嘢係咩嘢。 佢寫嚟狗福狗波波威信。 哦，你講嗰隻。 唔係睇嗰隻。哦。 哦。 咩嚟？ 嗰隻就真係犀利啦。佢就話咧，呢隻嘢咧係嚇同個作者啊，就共度咗呢個艱辛嘅歲月，咁啊建立咗動物之家，咩抵抗疾病，咁咧就將件衫就變成呢超人啊嘅顏色，咁啊再加埋個福字，咁啊個福字係紅色啊，當然係。咁咧嗰啲身上面就有啲啡色嘅圓點咧，就係狗糧嚟嘅，而黃色咧就係佢中意食嘅香蕉喎。咁啲啡色黃色其實就成粒 M 咁樣打喺個身度嘅啫。 我見佢好似搵啲紙黏土就咁，即係都幾粗咁樣整出嚟咁嘅啫喎，係咯。 係啊，泥膠添啊，直情紙。 哦，即係泥膠啊，唔係係咁啊，係啊，紙黏土都幾精細嘅，你都整得係啊。 係啊，咁就搭埋一劈嘢咁樣就話係啊。 咁啊，好难讲嘅。有时我见啲朗胶公仔都系咁上下啲样啊，都卖几千蚊嘅，系咯。 咁啊， 有时啲嘢设计啲嘢真系吓。 算啦，我都系唔识噶。 即系唔系唔识，系即系唔知而家啲人会点解会 buy 嘅。OK， 唔系即系当然啦，呢大嘢嘅创意同即系野字嗰四个所谓四强都有一挥嘅，我觉得。即如果大家都是說是一個英雄創作來說，我就覺得個意念上呢簡直是匪夷所思的程度。是 它裡面還有一隻這個應該是只是得圖片的 character design， 是十足十呢 Marcos F 呢藍家呢、 那個、手機的貓、啊、 是的，它是手機青蛙， 佢咧就变咗好似仓鼠咁嘅样。 系系，仓鼠嚟嘅，只猫嚟。 诶，应该系仓鼠嚟。 唔系，即系呢个作品系画出，咦？咁即系话佢唔一定要系整嘅，即系画都得嘅。 佢有一集系画嘅。 哦，系嘛？ 系啦。 咁佢呢个又吹乜嘢咧？又讲乜嘢？ 呢个我都冇留意到佢写乜喎。睇下睇唔睇到先，我睇唔到啦啲 字。好细啊啲字，因为你可以净系睇咗个谷嘢。哦，呢个都系参赛作品之一嚟嘅。 系啦系啦。 OK。 有好多其他嘅，不过其他嗰啲实在系古灵精怪得太犀利啦，我都唔知点讲。 系啦。即系其实系甩晒碌嘅。 系啊。 唔系即系创意同乱嚟咧就唔系一样嘅啊。OK。即系你要符合翻个题目嘅。呢、這個重點嚟嘅 ，OK。 佢都符合個題目，符合喺十二生肖嗰度咯。 咁佢算係一個超級英雄。 咁睇下佢寫乜啦，話唔定佢寫到係咯。 你定義係乜嘢咧？我相信連即係大會嘅，即係佢搞嗰個單位都未搞得清楚。超級英雄同英雄咧，又唔係一樣嘅嘢嘅。即係超級英雄係再特別啲，指導一啲係美式嗰種嘅嗰種先係嘅 ，OK。咁你問如果鹹蛋超人同無面超人算唔算咁佢嗰個 show 個名都叫 Superhero Time 嘅，不過佢哋自己唔會咁稱呼佢哋咯。即係佢哋自己你都知啦，特攝嗰啲超人佢唔會咁稱呼㗎，佢哋係佢哋叫變身超人噶嘛 ，Hansen Hero 噶嘛，即係佢又唔會當佢係一樣嘅喎，係咯。即係如果你講 Superhero 都始終係嗰種美式嗰種嘅，係啊，係啊。咁佢呢啲算唔算係 Superhero 咧？咁我就即係好即係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啦。OK， 即係有超能力都未必一定係 Superhero， 唔好話係，即係唔好話整啲貓整啲狗出嚟咁呢啲嚇，係咯。咁 anyway， 咁啊，我諗係咪香港連即係搞手嗰啲人都係咪未搞得清楚啊？就唔好話參加者，咁 define 唔到一樣嘢，咁其實點樣搞一個比賽咧？即係等於以前佢哋搞嗰啲咩科幻，即係叫啲學生啊寫嗰啲科幻咩畫咩科幻畫喎。咁佢好笑，佢話要符合現實喎。咁符合現實就 咁啊，真係科幻啦！ 你搞清楚未？啊，真係好奇怪咯！即係 anyway 咁啊，咁啊唔知啊，我即係啲大會係咪要自己搞翻清楚先咧？咁樣即係唔好話因為碌卡啊，即係唔好話呢排喂美國英雄都幾 hit， 咁你就攞呢個做 title， 咁但係到你做嗰陣咧，其實你又唔係真係做緊呢啲。咁因為佢哋成日喺度講話香港超級英雄啊，嚇係咯。咁香港商業系呢啲再諗真啲係囉，即係去反政府嗰啲係香港商業好 ok 咁我之前有一集已經講過㗎啦 ok 咁唔喺度再多講啦，咁我即係值得大家再諗真啲，我覺得係好啦。咁電擊啦，嘩犀利呀你見到沙殺比，但係係咩話，係隻 wing 嚟嘅， 係隻wing 嚟嘅， 啊，唔係新安州，所以講錯咗。 即係沙殺比就新安州。即係佢寫住沙殺比，但係佢新安州嚟嘅。 喂，係聽唔聽到？ 聽到啊，係咪？ 係聽到。 個牌寫住沙殺比，但係其實隻機係新安州。 唔係，係個牌係寫住新安州，但係部機係 wing。 係wing。OK。好。 係啦。 咁另外仲有一部咧？ 另外仲有一部咧，就係、是。寫住 wing， 但係係沙沙地，係咪係新安州信？ 咁其實佢係調轉咗嚟咩？咁佢咪連個參賽者個名應該搞錯咗咧？ 我估係啩，因為依家都 講緊啲啊，但係我 睇到 名牌佢。 OK。 咪定係佢係將只沙沙地改到變咗只 wing 啊！真係咁勁啊！ 睇落就唔似啦。 睇落就唔似。 佢就係改到唔似先勁啊嘛！ 咁樣 真係 wing 嚟嘅啫， 係咯， 咁 咪齋拍嘅 wing 嚟啫，即係當然佢上個色啦。 花白比真係花白比嚟嘅喎， 係啊，咁咪勁咯，整咗你都唔知係咪？嗱，最犀利咧就一隻咧抄我嘅橋嘅 ，OK？ 哦，你講個鐵球， 佢个名叫戰球啦，佢写 戰球啊，点样嘅咧？ 咁就系两个啊，其实佢就成只 TIE Fighter 咁嘅样嘅，咁啊，但系咧就将嗰两个侧边嗰两个六角形咧就变咗个高大嘅盾，中间咧就系铁球咁嘅样。 咁啊，我相信我哋忠实嘅听众啦 ，OK。因為我環顧全香港咧，我係唔相信有其他人咧係知道咧呢、這個即係高達盾嘅來源嘅呢、這個設計上嘅，係咁就係TIE Fighter。咁啊，肯定有聽過我哋節目啊，係咯，知我哋啲聽眾嘅應該。咁啊，唔係咁冇問題，即係呢個反祖現象啫，即係你將即係你將嗰樣嘢變翻做。即係嗰樣嘢出嚟㗎嘛，咁即係但係日日又唔知咪覺得嘩呢、這個 idea 好正，但其實呢個根本本來就係咁㗎嘛，即係等於嗰個古裝版嘅 Darth Vader 啫，係咪嗰個日本武士裝嘅黑武士，咁其實黑武士本身就係由日本武士夾到即係玩出嚟㗎嘛，係咪先，咁如果你唔知道你咪覺得嘩好勁呀呢個概念，其實根本本來就係咁㗎嘛，咁如果你唔知道你覺得嘩可以諗到咁樣嘅犀利，其實唔係佢諗嘅，因為其實本來大雄波林就係概念就咁嚟。咁啊 ，anyway 啦，系啦，咁你睇下，不過我覺得佢攞到獎機會都幾微，因為據我了解咧，你砌啲唔係人形嘅模型去呢啲高達比賽就已經係奶上奶嘅，即係咧你唔砌高達去已經奶㗎啦，你砌非人形嘅去咧就奶上奶嘅，即係基本上入圍都有啲困難嘅，相信都係啦。我經驗入面啦，都係啲好 depends 嗰屆嘅評判 ，OK。咁如果有啲有質素啲嘅評判，好似日本嗰啲咁咧，咁你就有機會鐵球攞冠軍都得，係啊。咁啊，以往嚟講咧，就多數都係啲唔係高達，都係啲比較重要嘅機體先攞到嘅，即係例如馬沙渣嗰啲啦，係或者都起碼係重要嘅機體咧，係咯。你砌啲比較茄哩啡嘅去咧，都幾難入圍嘅。OK， 咁啊砌飛機就更加係即係應該係會消失風雨中啦。咁所以呢個就算呢個 idea， 即係但我哋睇就反而覺得，喂呢、這個 idea 過癮喎，係咯，起碼同我哋節目有關啊，因為係嘛， 係， 即係證明原來我哋節目係有人聽㗎，係咯，係啦，係啊，個作者叫 Tony Chan 係嘛，係，多謝佢用咗我哋嘅 idea，OK，OK， 係，好啦，咁有咩嘢嘅其他？喂，我見到有一堆嗰啲熊仔嗰個係都係展品， 是 都係佢個參賽作品嚟嘅。 係。 咁將嗰條女做咩嘅咧？哦，我知啊，係嗰個 白雪公主啊嘛。 即係佢係嗰個有個女仔樣嘅嗰個模型啊嘛。 超級文內啊，好似叫 嚇咩啊？ 好似叫超級文內啊。 即係嗰個 try 入邊出噶嘛，係嘛？ 係啦，係啦。 哦，即係佢將嗰個女仔改咗變咗個白雪公主。 係啦。 咁下邊嗰幾隻嘢係咩啊？小矮人啊？ 小矮人咯、啊，七隻啊嘛。 咁樣我完全 想得隻熊仔小矮人， 想唔到啊！唔好意思真係。 哇！你夠成扎玫瑰花瞓個粉紅色嘅跟爬西肯圖嗰個咁怪，那個名牌我真係想知佢寫咩，嗰日未掛上去。 咁有個著紅色裙嘅呢、這個有咩嚟嘅？有個女著紅色長裙咁做咩嘅？ 呢隻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字，冇影到個名字、這個。 又係嗰個女嚟嘅，即係又係嗰個模型改出嚟嘅、因為唔會好多係有個女仔嘅啫。如果高達模型係咪？係咪同頭先白雪公主係同一個公仔改出嚟嘅咧？ 似乎就唔係啦。 又唔係啊？即係有好多啲咁嘅女仔公仔嘅咩？乜高達？ 咁佢可能有好多嘢係自己改件做出嚟嘅。 改件又 fail 啊！呢啲又係。 咁呢隻仲要咁少嘢搞就更加收添啦。 即係佢哋有個傳說，就係話佢要睇你呢用咗幾多盒模型砌一件嘢出嚟，你用咗十個模型用咗五隻嗰部嘅，係啦，有咁嘅傳說嘅不嬲都係。咁啊新年都話，咁如果用嗰啲模型假砌又點啊？模型假咪即收囉，你唔係模型㗎嘛。即係你唔係佢個目的就係 sell 佢啲產品㗎嘛，啱唔啱？係囉。anyway 啦，咁啊，即係我都講好多次噶啦，參加係嘥時間嘅啫。OK， 如果真係唔怕去參加啦 ，OK， 即係佢唔係去真正去即係去 appreciate 嘅創意嘅，其實係咯。 OK， 好，咁啊，点啊？动漫节仲冇嘢讲？ 啊，我补少少啦。啱啱嗰个电击嗰度咧，以前系会咧喺作品名啦，同埋人名咧之后咧，仲会有一段嘢咧系介绍个作品嘅、 哦。好似 但系今次唔知点解就唔见呢样嘢喎。 即系好似十二生肖嗰堆咁啊嘛，有段字。 系啦，系啦，系啦。 今次得翻个作者名同埋个作品名，系啦。 系啊。 啊！頭先咪講漏咗一個十二生肖咧，我見到就好似類似孫悟空咁嘅物體喺度，有個魚蛋檔咁喎，係咯，嗰、那個 係啊 字嘅關係嘅喎，係嘛？ 嗰、那個咧，佢就話係同呢個年初一嘅魚蛋革命有啲關係嘅，咁就話點解嚇咁少嘅事都會搞咁大壇嘢咧？咁樣。咁佢就話用呢個馬騮呢個生肖呢就塑造啊大時代英雄出嚟喎，為他人帶回喜樂之心，雖然我唔好明呢個咩意思。 孫悟空啦，其實都係大鬧天宮㗎嘛，係咪？ 係。 揸住串魚蛋就有隻白鴿喺度飛緊喺度喺度。 擔住。 擔咁樣。嗱呢個冇呢、這個反而冇攞獎咩？ 呢個亞軍。 即係反而呢個輸俾豬朋狗友啊！ 先啊，豬朋狗友，係啦，係啦。 哦，不過咧， 都係公開咗， 見到係即係嗰個政治意識好強烈嘅作品啦。 係啦， 即係呢個旺角事件啦。咁即係原來而家係咁嘅，即係香港超級英雄同香港 character 全部係要去即係打政府，係咪？ 似乎就係咁啦，依家。 咁啊，點解下次唔塑造嗰啲即高官 killer 啊，高官slayer 啊啲咁嘅角色咧？喂，或者高官 punisher 嗰啲咁咧，即係喺 punish 嗰啲高官咁，即呢啲啊，應該係嘛？ 咁可能未有啫。 未，佢諗到先講啊！即係你識咁整都已經似翻啲美國英雄啊！即係如果你咁樣整隻馬騮去踩住個魚蛋檔咁樣，即係咁樣可以叫做一個 character 啫。咪首先又唔知做乜要同十二生肖，我覺得腳幾九唔搭八嘅就起個題嗰啲人都係 係啊！呢、這個真係好古怪啊！ 即係又要超級英雄，又要十二生肖，但其實佢裏面冇講過要政治喎，係咪啊？ 我絕對冇，咁好多都唔關政治事嘅。 但你又見到佢反而贏到啲又好強烈，咁你咪好多 agenda 喺後面咧，係嘛？ 咁啊真係， 即係同阿希拉里嗰邊揀嘅你一樣啫嘛，係咪？係咯，表面一陣，後面另一陣，你見到個結果出嚟，你就知道佢係中意啲乜嘢嘢，係咪？啱唔啱？ 係。 係咯。OK， 咁好啦，咁從呢個動漫節都睇到啲嘢啊 ，OK， 唔係淨係話有咩產品嘅，即係可以剖析緊而家即係 what's going on 嘅啲心態添啊，係咪？ 嗯。 哦，咁就冇其他嘢講。 我補少少啦。 嗯。 咁嗰、那個原創呢個 character， 即係啱我哋講呢個字咧，那個位置就係喺左上角啊，地圖嘅左上角。 係。 佢嗰、那個一。但系咧，都系有几档都系啲 original 啲嘅嘢嘅。 哦， 系啦。 例如咧？ 例如啊，我记得有啲画展嘅，不过我就冇详细一一睇晒啦，系啦。但系总之喺嗰个角口就比较啲原创啲嘅嘢就会喺嗰边啦。 嗯。 系啦，另外佢对落即系呢个。左下角咧就有呢、這個一節扭蛋機啊、 哦， 就煮好多好多嗰啲美少女戰士嘅扭蛋，都佔咗大約五成係嗰啲啊，咁一節啊大約係三蚊啊至五蚊到啦，係啦，咁就、嗯、但係都見到條隊應該會有啲長嘅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都可以去嗰邊睇下啦。 O K。Okay.你點解我見到有人貼咗幅嘢話雪糕雷鬼花去灣仔㗎嘛？灣仔街市咩事啊？喂，阿石水渠街，咦？做咩咧？都去參加動漫節啊？ 有啲咁嘅事？ 係咯，幾耐之前㗎？係今日嘅嘢嚟嘅？ 系咪啱啱喺桃园区？ 啊，喺我哋。 哦，系喎，见到喎。 唔知喎，系咯，唔好清楚。咁后生嘅，系咪而家型啊？以前影落噶，而家唔系阿毛咁嘅样嘅咩？ 系啲人嘅衣着都旧旧地咯。 系嘛？打耳型啊 ？OK， 唔知啊。好，唔知咩事，冇未有時間研究啱及到。咁啊，咪翻轉頭啊，講翻阿邊個麥迪文嗰度長城啊，係嘛？想講兩 啊，等呢、這個動漫展我補多少少嘢啦。 好，講咩？ 咁佢先應該去到禮拜先31號，即係去到禮拜日就即係聽日嘅喎，咁應該都完咗啦。呢、這個有。創天同人綜合劑啊 ，CP03 啊， 嗯， 係由我記得就應該係由上年開始有嘅呢樣嘢，咁就係一個新嘅同人展啦，就係、是、動漫展咁連埋一齊搞嘅，咁、 哦、 就都推廣啲同人文化啦。 咁我見好似攞咗好多日本嗰啲同人嗰啲過嚟賣啊嘛，我見到好似話係嘛。 最初就是咁、 哦、 但係今年就都已經係咩地方都有㗎啦，咁就香港當然係最多啦。 咪又有人質疑喎，佢話唔知呢個展其實有冇攞版權喎，因為你都知道其實suppose 係要攞啲咩一日啊定兩日版權咁先得㗎嘛，即係唔係話同人㗎，即係可以即係唔使攞版權喎，係啲人問啫， 係。咁呢個我又唔清楚喎，即係我想問佢個攞版權嘅意思係舉辦呢個活動嗰個人要攞啊？ 梗係講舉辦嗰個啦。 哦，咁佢應該有攞嘅，冇理由冇啩。 就係、是、即係租攤位就連埋嗰啲即係一日或者兩日版權啦，即係總之展覽 場版權啊嘛。咁唔會咁樣嚟陰你哋啩？ 我唔知道啊，好似有人話冇啊，就係、是、話。 OK， 其他我唔敢讲啦，动漫展咁大都搞啲咁嘅嘢，咁就真係冇计喎。 喂，大佬，我见过会展啊，有啲唔知乜嘢 security 定唔知乜嘢嗰啲展览，竟然卖嗰啲电枪啊，嗰啲伸缩嗰啲铁棍啊，卖啊，即係你可以喺个会场买走啊，係犯法嘅，有。即係政府場賣犯法嘢，我懷疑係咪？誒咁啊，嗰度可唔會唔會嗰個下一次賣健康食品有呢個咩啊？有草賣咧，即係意思大麻咧？我唔知啦。OK， 喺度發。 咁會唔會一出門口就塌你㗎？ 唔塌我咩？唔係塌個賣嗰個咩？係販賣嗰個犯法喎、 啊。咁你藏友都犯法啊嘛？ 藏友 醫生紙又唔犯法嘅大麻。 藏友我唔知。 清量嘅係精神藥物嚟咯、 啊。可能出事嗰、那個嗰、那個單據喺會展購買就冇事啦，係咪？好明顯政府 可能附送埋醫生紙係嘛？ 喺政府度購買就合法嘅，係啦，你自己就唔合就犯法咁咯，係嘛？即係只許呢、這個咩啊州官放火啊，即係咁啊，唔知道啊，好不嬲喺會展賣嘢都好奇怪嘅，唔使跟法律嘅，似可能 ISIS 都真係擺啊，大佬招攬啲會員啊咁啊，或者擺街站啊咁啊，OK 好。咁冇啦，冇個局，係咪講返麥迪文都新戲呀，係咪？ 嗯，講返麥迪文都新戲呀。 麥迪文好似話一月喎，係咪？都好快咗喎，係呀。咁呢套戲呢，我明顯睇落去佢嘅精神過啊半葉追擊好多啦，睇落呢套戲係咪？佢又真係追新方啦，呢個碌係呀。咁其實呢套都大可以叫做半葉追擊六嘅，係咪？可以。今次係超時空呀。去咗個二 世界。Jason Bourne版嘅羅賓漢啦，或者。 去咗二世界啦，呢個直情係，係咪 ?Jason Bourne, 係咪去咗個類似中國碌嘅地方就打怪獸啊，即係買呢個長城，即係唔記得咗長城嘅源頭係咩話，咁原來係以為防衛嗰啲怪獸嘅攻擊咁啊，係咪係咪哥斯拉呀呢啲啊。咁啊 ,Jason Bourne vs Godzilla 都應該幾好 sell 嘅，係咪 或者係異形啦， 咁喎。異形㗎，好大隻㗎。唔係異形啊，巨型啊，就係，所以要長城啊嘛，即係要高啊嘛，那個城牆。咁但係佢冇本身咁大啦，但係即係唔係，起碼恐龍咯，起碼係恐龍。 係。 係啊，咁就睇下啦，係啦。咁我覺得嗱，雖然大家都柴緊台，但係我覺得佢套戲睇落咧，就個感覺咧， 就起碼係比起以往，你都張藝謀㗎嘛，咁你就比起以往嘅即係大陸嗰啲自稱嘅科幻片，喂咁呢個起碼條橋我覺得係科幻片先囉。佢拍得好唔好未知，但係條橋呢條橋科幻啫，起碼你似返啲外國嗰啲戲，即係話吹話以前你北歐神話咁好多怪獸，哦原來係外星生物咁嗰啲啦，即係唔好理佢咩啦 ,ok? 即係佢用一啲咁嚟包裝呢，其實我又覺得冇問題啊，起碼呢個係一個科幻故事啊，科奇幻故事呢，咁有人就柴就話點解會有鬼佬喺度即係打呢啲嘢啊，點樣咁佢冇話呢個現實嘅中國嚟㗎嘛，即係意思即係秦朝就應該冇，但係咁但係歷史上有鬼佬去日本團練，有喺中國團練有啊，即係當然近代啲啦，即係可能去到 成。你唔係話成隊軍都係啊鬼佬咁樣，咁就話奇怪啲 啫。咪最後冇事㗎嘛，即係 Tom Cruise 嗰個㗎嘛，唔係咁歷史係有啲咁嘅人㗎，做咩啫？咁點會唔會啫？有啊。咁如果佢呢個係一個唔係一個現實嘅 history 嚟嘅，咁我佢咁講亦都未至於係好唔合理啫，咩咁出奇咧？ 係，咁佢啲服裝嗰度肯定唔現實啦，秦朝皇帝都有啲咁嘅衫啊。 我諗你咪應該當係甲鐵城啦。即係其實係一個虛構嘅一個時空嚟嘅，係咪啊？即係會 類似啦，或者啱啱播完嗰套《狼爺榜》咁啊，一個唔係正式嘅時空啊。 狼爺榜冇怪獸啊，即係你會唔會佢成日全世界都打緊嗰啲龍嘅？咁會唔會佢啲鬼同我亂噏嘅啫？會唔會佢啲鬼其實係比較有經驗，咁佢就即係所以請咗嚟呢度，即係幫手去即係教佢點樣去守城？咁都得㗎，點唔得啫？點唔得啫？好，今日呢個係異世界嚟嘅，得唔得？即係呢個異世界就疑似我哋嘅古代咯。咁你甲鐵城都係疑似嘅啫，係咪？你睇啲科技好明顯唔係啦，係咪？咁其實唔係一定，所以呢啲咪就科幻咯。即係其實可能有啲 steam 崩嘅元素都唔定。咁你話飛盾喎，飛盾就美國隊長，咁佢古裝飛盾，喂古裝啲人嗰個盾係圓嘅，嗰啲人真係有飛盾呢樣嘢嘅喎。即係現代佢叫佢飛盾呢，咁係好美國隊長嘅，但係古代飛盾有咩咁奇呢？其實有。 係。 即係唔好話係又話人哋抄，唔係又話人抄先，咁即係根本你唔好話判咗係死刑先，咁首先呢套戲到時睇下係咪真係唔好睇先啦。我起碼覺得就咁睇呢，我覺得呢套戲好似反而有誠意喎。即係佢真係想玩一套似樣啲嘅一套科奇幻故事先啦，最少我覺得唔再係將你啲咩馬騮精啊、封神榜喺度搬啊，話超級英雄先啦，係咪？咁我都希望有一套似樣嘅中國科幻片，即係終有一日有嘅，但係會唔會咁快有啫 ？OK， 咁如果有，咁就可能係中國科幻片嘅開始咯。咁如果你睇到喂中國搞啲嘢都得，有機會香港嘅即係搞咩都好啦，嗰啲人都會開始會對搞科幻係會 positive 啲嘅，即係起碼咁樣。咁我又覺得唔好咁快即係話佢衰緊啫，係囉。咁我睇個畫頭嘅我又 ok 㗎喎，係囉。 咁比起啲咩封神啊嗰啲，咁就呢個都似樣好多。 係囉。睇落又唔係好 shit 咁樣囉，咁至於你話劉德華就擺到明係要嚟客串嘅啫 ,ok, 咁呢個唔需要太在意嘅。咁麥迪文 你香港人服飾咁我將佢擺排頭牌都唔奇呀。 即係麥迪文即係主角嚟嘅睇嚟係啦。咁我覺得呢套我有啲期待呀，調返轉真係。即係即管又睇下點呀，最少係。唔好咁快就判死刑先。好，咁除咗呢、這個有咩其他嘢講下，講下哥斯拉不如，好似日本咪好似做咗啦嘛。點解有人話咩新光有新光戲院有咩有優先。 新光 唔係優先得咁新啊嘛。OK, 唔好理佢先，日本嗰邊咁有人睇咗㗎一定係嘛。咁其實係一眾嘅鬼佬嚟嘅，因為話我都聽唔明講乜，因為佢好多地對白嘅，佢哋話勁講嘢嘅。咁佢完全就唔係即係大家心目中嘅哥斯拉，佢哋咁講，佢一定要接受到呢套係一個全新嘅戲嚟嘅。咁最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呢？咁穿少少啦，就係今次嘅哥斯拉啦，竟然係唔係嗰個口蛇死光嘅。咁佢嘅口當然都係其中一個位會射，但原來佢周身都係射死光嘅，根本係傳說巨神全彈射擊。原來佢嗰啲背鳍啊，甚至大家咪見佢條尾咧，點解好似懶尾咁嘅樣嘅？咁原來另一個口嚟喎，係 嚇？ 係啊，佢、啊、後面條尾就可以射死光啊，同佢前後都可以射，大佬仲要背鳍全部可以射，你諗下佢係周身射，係啊， 即係可以射，即係唔係口嚟㗎嘛。 咁我唔知啦，總之佢周身射啦，係啦，即係 好 怪到係好怪好怪好怪嘅 ，OK。咁要重新接受呢一隻，即係比較奇怪嘅，真係怪。 幾奇怪啊！ 比較奇怪。 啊，今次好似冇超級武器喎，因為見來見去飛都係啲 F 二戰機啊、合式反黑啊嗰啲嘢啫喎。 佢就話個劇情咧真係 或者係好美蛇直升機。 真係講日本咧係點樣應付災難嘅，其實係講呢樣嘢嘅。咁只不過今次嘅災難係哥斯拉，咁其實都係你當佢係一個三一一又好，你當係咩都好，其實係等同於嗰樣嘢。咁所以其實唔係講一個超能力決戰，即係唔係怪獸打，或者唔係呢啲，係講人點樣應付問題嘅故事。咁其實佢話其實都拍啲人嘅都拍得幾好嘅，不過就真係好多對白，基本上你係睇佢哋講嘢嘅。 咁你用得足野內豐啊呢啲咁嘅。相對好啲嘅演員都係講人嗰部分都幾好。 主要係你一係有暗夜壽明嘅做導演嘛，咁你點會唔不斷講嘢呢？佢一係講嘢一係唔講嘢添，仲大鑊。佢可以唔講嘢影住我景十分鐘同你 ,ok。咁佢已經我哋吉帝啦，佢冇咁做。起碼啲人喺度講嘢。唔係影住條電燈柱跟住有啲閃叫呢，閃閃閃閃閃閃你十分鐘或者嗰啲嘛，佢唔好先 ,ok。咁佢不斷好多對白。咁變咗就佢哋話當然係呢班係鬼佬嚟啦，佢哋話佢又唔係好識聽日文嘅，咁所以就比較唔好 get 到啦。佢話如果真係有翻字幕咩，佢可能會好多咁樣。咁所以呢套戲咧，其實係一套佢話係好勁嘅，好多人都話。但係當然你要接受佢一套全新改曬嘅一套戲嚟嘅，你唔好用以往哥斯拉嘅印象套落去，就係咁啦。 Okay. 怪到你可能你會覺得嚇咁樣嘅程度嘅嘢，係啦，咁就係咁啦，就漏少少啦。佢當然佢冇同好仔講嘅 ，OK。咁但係你話哥斯拉原來可以周身發射呢樣嘢，我諗都算係一個劇透嚟㗎啦。 嗯哼。 好啦，咁另外見到竟然機動警察啊 ，Part Labor 嚟緊就話嚇、啊，又有個新咗咩嚟㗎咁樣。嗱，我懷疑其實只係一個加影短片，因為咧佢將會喺10月15號係咪聯同啊？一眾即係嗰時啊，暗夜壽明又係關佢事啦。嗰啲見本事嗰扎短片咧，佢會 group 埋一齊啊。就會上映嘅喺戲院，咁之後會出碟。咁佢就話上映咧就會加多咗呢個叫做機動警察嘅呢個東西。咁我懷疑其實佢係咪其中一條短片嚟嘅啫？我懷疑啊，因為佢其實配音咧都係阿林元慧同埋呢個嘅山治宏一啊，即係其實得兩個人配音。你話呢度會唔會一個完整嘅動畫？應該都有。 應該唔會。 即係我覺得佢都係同嗰時啲短片一樣，即可能都係幾分鐘或者十分鐘以內啦。我懷疑啦，咁只不過多咗一個大家未睇過嘅一個 title 就係 Part Labor。咁嗱，咁佢就唔似以往嘅 Part Labor 嘅，當然咁有啲人就柴台又冇壓正手啊咩？喂，咁而家你壓正咗翻嚟嘅 Part Labor， 你睇過真人版似唔似啊？咁你就要佢再監個動畫，可能都走曬樣㗎啦。佢一個心境都同以前唔同啦。咁但呢度嘅機設就用翻出冤獄喎，反而係啊。咁會唔會仲原汁原味啲？當然人設就改咗啦，係啊。唔係高條明理啦，咁而家就變咗啲而家啲卡通啲樣嘅，咁我就覺得呢、這個都值得期待啦，係咪即係又柴咩台呢，我都唔係好明白啦，係咁啊，同埋懷疑係短片一套嚟嘅啫，咁就唔需要大家太過驚訝嘅，即係可能當時佢就留咗一手，就冇播俾大家睇，就留返正式做戲院嗰陣先播埋呢套咁解嘅啫，係我就覺得係咁啦。好，咁就冇其他希拉里嗰啲做咩講啊？阿 Cody 真係站台呢啲啊！純粹係因為支持佢一個女人， 講下佢原因啦。 原因咪因為阿希拉里係女人咯，同埋佢 remind 到佢阿媽咯，單親嘅阿媽媽咁即係咁偉大嘅母親咯。佢而家叫希拉里做阿媽嘅，你知唔知？ 咁啊真係偉大咯， 真係好偉大噶，係咯。咁而家就搞到好得意啊！即係咧係呢個祖拿達軍咧對呢個美拿達軍嘅即係競選啦，即係發展落去應該係分成兩邊就整啲巨人出嚟打仗噶啦，應該。即係而家你支持 Donald Trump 嘅就支持男人嗰邊 ，OK？ 支持希拉里就支持女人咁樣喎、 啊，咁 真係好幼稚咯、啊，我覺得嚇，真係好幼稚啊！嚇，一變咗咁係男女嘅一個，佢唔係講緊佢嘅政，即係嗰個政見啊，或者嗰啲嘢，唔係 講緊性別問題， 已經去到呢度係嗱講真，如果你講政見，兩個都哇，都有頗爛啦、啊，講真，我覺得係啊，即係其實都一樣咁爛嘅，即係唔係鬥呢啲啦，已經因為都係爛噶嘛。咁所以不如鬥男同女啦，而家似乎就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就相當嘅惡劣啦，我覺得係啦，好惡劣，就咁啊！有冇意見咧？有發表下吹下水嘅啫，係咯，我冇乜特別，我覺得好即係 人類滅亡前嘅一刻嘅啦，已經去到係啦。因為我諗呢兩條友邊個做咗都會撳核彈咁嘅，即係因為唔同原因都會撳核彈嘅。即係可能希拉里又更加啦，即係我唔知佢咩原因啦。Donald Trump 梗係發神經啦。有咩想講？冇，冇嘢想講。 哦，好啦，我係 我係對阿 Cody 有啲失望嘅，即係我覺得佢做戲，我都要睇佢做戲。不過，原來佢都唔係細㗎啦，係咪？而家冇乜腦喎，原來。即係當然唔止係佢啦，仲有一眾好多人，有啲後生嗰啲星啦，都係歸咗嗰邊啦。Anyway， 咁佢哋壓到咁重注啦，係咪？咁到時希拉里衰咗，佢哋都會應該會有啲後果咁樣。啊，冇特別。 幾好自然嘅，年年都次次選舉都會揾啲公眾人物嚟站台㗎啦，呢個政 府。咁啊，即係有係啦。咁但係佢今次打荷里活牌打得幾犀利啊嘛，同埋打年青嘅偶像啊，呢打得幾犀利，即係用呢啲人啊。咁你 因為個 Donald Trump 嗰個支持係比較南部少少嗰啲人，即係啲比較傳統老一輩，即係唔係指年紀，係思想老一輩嗰啲人啊嘛。咁希拉里打返年青牌喎，呢個好正。 當然啊，奧巴馬老婆都好似有去講，有去希拉里度站台嘅，即係唔 係 好多人 全場亮點啫嘛，阿米切爾嗰個 speech 係當然係啦。咁當然佢嗰個 speech 都有，即係有佢個 point 先，最少即係好過阿 Cody 好多，冇 point 嘅 ，OK， 最冇意思係咁啊。 咁佢米切爾做 speech 不嬲係 OK 嘅，如果唔係阿 Trump 個老婆都唔使抄佢兩年前編演廣告啦。 即係咁講啦，即係你站台本身唔係問題啊，你站邊面都唔係問題啊，即係唔該講嘢有 point 咯，就係呢個 point 咯，就係呢個嘢啦。即係如果你有我有支持佢嘅理據嘅，唔好話我因為佢係女人呢啲咯，即係呢啲就真係好難啊！即係如果你有你講得出點解我支持佢，你講得出嘅 ，OK 嘅冇所謂。我一唔係講你站邊邊嘅問題啊，因為我都話兩邊都有問題㗎啦。其實兩個都我都覺得有問題。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咁多名人係冇腦啊？我係講緊呢個先係問題。即係你去站台都講唔到嘢嘅，點解你去站台咧？點解你要支持佢都冇原因？因為佢係一個 great mum 咁嚇 ，great mum 咁好多 great mum 喎呢個世界。點解唔選隔離屋嗰個阿三姨婆或者對面嗰個四姑奶咧？佢 great mum 嚟嘅，即係呢個問題啊，係呢個問題啊，即係純粹剔曬冇原因，或者可能佢啲 friend 好憎 Donald Trump， 或者佢好憎 Donald Trump， 就係咁嘅啫，可以係一個咁簡單嘅啫。即係敵人嘅敵人就我朋友，呢啲就好幼稚。敵人嘅敵人都可以係我敵人嚟嘅 ，OK？ 未必一定係你朋友嚟嘅。即係獅子同只老虎，可能都係爭緊想食你。其實佢兩個都係想食你嘅啫。佢係咪其中一隻係你朋友啊？你搞清楚啫。OK， 我講完啦。咁大家又唔喺美國，咁啊喺美國嘅朋友就自己自投多福就即係投票啦。OK。好啦，咁我漏咗一個咧，就係 Level 5啊，就抌咗一個動畫出嚟，個機械人動畫出嚟喎。咁佢有第一集喎，但佢又唔係電視嚟喎，我都唔知係咩嚟喎。咁有人就話佢係咪一隻 game 嚟嘅咧咁。咁但係佢又已經諗曬嗰隻嘢合體又成嚇。咁佢淨係點嘅咧？個卡拿無論身形同卡拿咧都好鬼似 Giant Robot 嘅，即係意思嗰條肥佬嗰只。咁但係咧，佢個頭基本上一個彈珠人嚟嘅。係啦，一個彈珠人樣嘅嘢，但係佢係玩超級機械人嘅 feel。裏面好 serious， 咁大家可以去我哋 Facebook 揾翻係 Level 5嘅機械人動畫，叫做 Megaton 啊，Megaton 嘅 Musashi 啊，即係嗰隻叫做係啊，咁大家可以揾嚟睇下，唔係喎，個動畫好靚喎，畫得 OK， 好熱血嘅，即係如果你頂得順一個彈珠人就好熱血就得啦，即係好好怪嘅啲感覺，係啊，佢有眼喎，係啊，咁樣嘅。咁啊，合體亦都好奇特啦。佢咩奇特？咪三機合體係，但係咧，佢三機合體咧係倒頭裝佢跌落嚟嗰陣合體嘅。佢飛咗上天，佢跌落嚟啊，一路跌一路合體啊，跌合完體就嘣咁炒落地下度。係啦，咁跟住咧，佢出武器啊，仲奇特，係抽卡嘅。 啲卡實 體，即係 random， 唔係啲卡實體嘅，唔係 random， 即係佢突然間有條疤咁走出嚟喺佢面前，跟住咁佢就喺度掹一張就插到個機度，但係實體嗰張都係其實有晶片有你見到有電有嗰啲通電位咁樣插落去，跟住佢先出嘅。 OK， 咁都係有飛拳有炮好多種啦，唔係個動畫當然睇絕對正㗎，佢個動畫係認真打㗎喎，最特別係唔係搞笑㗎喎，係啊。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快啲嚟群組睇下，係 Level 5嘅新嘅動畫 ，OK？ 咁我係覺得睇要睇嘅，佢成集第一集嚟嘅又係啦，咁好似都好睇過而家做緊電視嗰啲機人動畫先最少，係啦。咁但我就懷疑佢其實唔係一個劇集嚟嘅，因為是有一個 game 嘅機會會大啲。係又講漏咗一個啦，咁香港嘅科幻片不嬲都壓屎㗎啦，係咪？喂，竟然有一套咧近排攞獎喎，嚇！咦唔係啊，十年啊嘛，係咪？唔係，梗唔係十年啦，十年攞好耐啦，近排即係呢個禮拜，即係呢個釜山電影節，咦咁勁喎，唔係喺釜山舉行嘅一個電影節， 係 唔係個個釜山電影節 ？OK， 唔係釜山電影節， 喺釜山舉，但係啲人係咁寫喎，寫釜山電影節喎， 最佳女主角喎，竟然係 周秀娜就憑住啊 I girl 係嘛？夢情人係咪叫做嘩嗰套咁嘅神嘢竟然攞到呢個最佳女演員，我唔知即係同女主角有咩唔同啦，佢個 title 係最佳女演員。 唔係周秀娜啫，唔係欣怡就得啦。 點解呢？欣怡好差咩嚟嘅？ OK。 欣怡唔好差啫，係咪？如果你鬥飛彈。 唔算係主角㗎嘛嗰度。 你鬥飛彈應該欣怡唔會輸俾周秀娜喎。 絕對應該超越添。 係囉。是不是如果你要鬥呢樣嘢就係咪即係唯一可以同佢一戰嘅起碼要數到老芬同埋係咪 細粒 㗎喇喎啱啱先。係囉周秀娜啲十歲了啦呢啲啲愛美神飛彈級數係咪係囉。咁周制導彈啦佢哋嗰啲已經去到係囉。咁好啦咁竟然攞獎都係佢冇咩話特別俾咩原因嘅係啦。咁佢嗰個唔知叫咩鬼嘅名呢個電影就死啦我又搵唔返個全名嘅。喔搵到啦搵到啦亞洲新媒體電影節啦。係啦搵到啦。 係。 喔好犀利啊係咪即係香港嘅科幻片竟然可以令到一位女演員攞獎喺國際獎項上面。咁似乎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啦睇嚟都。因為嚟緊都未必有科幻片啦嘛係咪咁啊！呢個唔係好幾好開心啊！大家係嘛？ 係 嘛？即係科幻片有出路啦，終於係啦。咁點解會攞到獎嘅咧？我唔係好明喎。呢套戲又唔係好特別嘅，有冇解釋嘅咧？有冇啊？冇乜特別啊？ 唔知啊，係 咯，即係都係趣聞啦，係咯，佢又冇講點解，係啦。OK， 咁可能嚇有人 buy 啊，係咯。好啦咁啊講幾個嗰啲係咪嚟緊嗰啲電視或者咩嗰啲啦咁啊係咪 Supergirl 就會出現真係出現 Superman 啦終於 係啦就係、是、之前做 Teen Wolf 其中一個演員啦咁啊都係 Teen Wolf 好似有型啲喎 嗱咁樣嘅因為我哋一見到嗰幅相呢就係、是、最初抌嘅嗰幅相真係唔好嘅睇到點樣同埋好似冇剃鬚咁樣做乜鬼嘢咁但係有人就我哋 唔係有剃鬚 唔係啊我見嗰幅係冇啊有鬚根嘅大佬。竟然你叫我唔剃鬚嘅超人咩呀有即係超人之死就復活嗰個係但係呢個唔係啊嘛咁你竟然咁著但係唔剃鬚咩事呢咁樣。咁我唔知嗰幅相係咩事啦咁但係有啲係實在現場拍嗰啲就反而真實啫。 但係件衫就佢平時你睇Teen Wolf嗰個其實佢幾大隻㗎喎。 講返 佢件衫就變咗好瘦完全都襯唔起超人。 講返 個剃圖。 佢嗰度就反而係白面嘅即係冇話唔剃鬚都幾靚仔添係啦。 係 有啲張智霖添係咪係囉。咁其實唔係差嘅之前 release 嗰幅相啊，唔知大整過啦搞到佢好似最手佬嗰啲。走埋問到 Europe Change 嗰啲嗰啲咁嘅碌嘅咁就唔係嘅見到現場拍就白面紅唇嘅 ,ok? 聲你白淨梳到個頭好靚。嗱咁佢嗰件袍就好怪嘅係好似搵個浪生夾呢就夾咗喺個即係架仔度咁樣嘅。 係啦就係個設計就類似而家即係之前 新 New 超Earth 2個超人嗰、那個，即係新版 Earth 2超人嗰、那個嗰、那個造型啦，又係咁。 漫畫嚟嘅嗰個係，係咪啊？ 又或者以前 Super Girl 嗰件衫就係咁噶啦。 嗱，咁我 即係兩個扮嗰陣。 本身就似係比較 Calvin Klein 少少嗰種身形啦，佢就唔係好真係好大隻嘅，咁所以呢度其實我見嗰啲膊頭。 但係唔係頭先咪講唔係好明，因為之前你睇翻穿佢著背心或者著短袖衫，好大隻下嘅呢、這個演員其實都， 即 係 都。 但係而家著呢件衫咧，就變咗超瘦。 即係唔止 Calvin Klein 嘅，再大隻啲嘅。 啊，大隻啲嘅嚇，但係佢呢度就影得佢好瘦嘅。 咁可能因為。以超人嚟計佢算瘦咯，可能咁咯。咁如果你普通 人 唔算瘦， 起碼佢呢件就冇 Man of Steel 咁戰得咁緊嘅 Man of Steel 你睇下唔係人著都係掛出嚟，都啲肌紋都好誇張嘅見到。 呢件正常啲係咯，即係個以前嘅彈性程度啊，唔係個衫嘅設計。個衫嘅我反而唔中意嘅，晾衫夾夾住條披肩嗰啲咩事 嗱咁啊，條皮帶就真係怪咗少少。 是紅色的是吧？ 紅色就中間有兩瓣黃色的東西。 不知道做什麼。那他今次的心口是有 的。他其實整回是個 S 那個、 哦、 那個鑽石型的中間是。 哦這樣。 啊、那就有黃色那就襯窄了那部分其實就是個鑽石型來的。 哦。那但我見他那個心口 S 是有回黃色底去戰回的。 是有翻黃色仔的，同埋佢係冇 Man of Steel 咁個啲顏色嚟講，佢係淺色好多，因為 Man of Steel 就直頭黑色咁滯添啦嚇，就到 Batman V Superman 都已經淺色咗，佢依個再淺色啲， 係變翻 係真係紅色嚟嘅， 紅色同天藍色咯，係咯真係。 你之前 Man of Steel 基本上咖啡色嚟，都唔算紅色嚟。 暗紅色啦，係咯，暗紅色，棗紅色咁啦，係咯。 咁依套整體嚟講，個衫係陽光啲嘅。 係。咁啊，當然就睇下到時如何啦。咁睇相又不能作準嘅。咁啊，都靚仔嘅，真人又係咯。我唔知做乜之前都想。 咁啊，如無意外喐起上嚟，你喐嗰陣加 CG 啊 ，Super Girl 嗰個都係嘅咁。咁相對可能會好啲嘅。 到時睇實物啦，而家睇咗幅第一幅相嚇一嚇，即係點樣冇剃須嘅。啊，唔好彩唔係喺現場影相有剃須，好清靚白淨，好靚仔啲。係啊 ，OK。 唔知點解打影打到咁嘅，佢須根本身又勁咗少少。 有啲恐怖分子嘅 feel 啊，總 之。係咁啊，咁咯。 有啲現場照睇都拍緊都唔係咁，咁啊放心 ，OK， 嗰啲先係真嘅 ，OK， 劇照就。即係造型照又唔知乜搞成咁 ，OK？ 咁啊 ，Super Girl 啊，咁啊，另外都發咗好多唔同嘅劇啦，咁啊 ，Arrow 啦，嚇， 係六千啊， 咁啊 ，Arrow 今季新加入佢嘅角色就其實出咗啦，Emissary 就上季就扮 Black Canary 一個年輕啲嘅女仔啦，咁今季就嚇做咗。邊有個徒弟另外會出場嘅就係綠燈俠嘅弟夫啦。 邊個呢 我唔記得個演員名啦佢個角色就係綠燈俠嘅弟夫啦。 有冇超能力嘅呢 冇。 我冇嘅冇嘅 ,ok,ok,ok。 唔係因為佢兩兄弟都係叫 Hal Jordan 嘅同埋另外一個表弟係叫 Hal Jordan 嘅嗰個表弟就有超能力差啲。啊、但依個就依個就係綠燈俠個細佬就冇出嚟嘅。佢 Hell 其實代表唔同嘅、啊，綠燈俠叫 Howard 嘅，咁、 哦、 另外嗰個叫 Henry。 我明白，即係 Zozo 咁樣係嘛？到底叫 Zozo 嗱，咁全部簡寫都係 Hal Jordan 咯。 明白明白，係啊，好，咁仲有冇其他要快講啦？就係、是、三個。 咁啊，另外就 Fresh 就頭嗰兩集叫 Fastpon 啦，咁啊即係其實反映翻少少玩翻漫畫 Fastpon 個故事啦，咁啊當年冇玩到咁大啦，咁啊因為上季尾嗰度講 Barry Allen 走翻去從前嗰度啦，咁啊阻止咗佢阿媽被殺，咁啊而家變咗 Happy Family 啦。 哦， 啲 friend 又唔識 佢就唔係喺唔係喺 Joes 個寄養大啊，咁啊而家係同爸爸媽媽一齊生活嘅啦，咁啊就閃電俠方面咧，架 Cisco 咧，即係嗰個墨西哥嗰個人啦，咁就做咗 Starlab 嘅老細，變成全國最有錢嘅人。 哦。 啊，咁啊，而佢哋都有幫閃電俠，但就唔係 Barry Allen， 就係Wallace Fletch 啦，即係。閃電小俠啦， 即係你意思 咁呢度亦 冇咗 有 Wally 嗰套衫都出咗啦， 即係冇咗原本個閃電俠，冇變咗閃電俠，即係你知 應該有閃電俠，同埋佢鎖咗 Reverse Flash 啊 ，Ed Bond 喺地牢嘅，咁今次佢反省嘅一樣嘢就係話 ，Ed Bond 就問佢而家邊個係壞人啊？你拖十幾年喎、 啊，咁啊係睇佢畫頭有見過呢一幕係咯。 是啊，咁啊亦都有另一个新嘅角色啦，一个黑色衫嘅闪电啦，咁但唔知咩嚟嘅。 未知係咩。 好未解释。 OK， 咁呢个几时做嘅呢个。 咁啊 ,Marvel 方面嘅佢哋嘅 Defenders 嘅片头啦有啦，咁你见到 Punisher 啦，虽然睇唔清楚个样，咁你都见到个湿口个骷髅头啦。咁啊亦都有呢Luke Cage 啦同埋 Iron Fist 啦。咁啊呢對拍檔終於都喺電視度重逢啦，咁啊當然啊 Jessica Jones 都喺度啦，即係兩公婆會唔會發生任何感情咧？咁呢個唔知啦。 好， 即係漫畫之中佢啊 Luke Cage 咧係兩公婆嚟咯。係 啊，好咁啊，仲有咩咧？嗰戲啦，例如正義聯盟啦， 戲啦，金剛啦，今次嘅金剛係超大啦 嚇。哦，咁又第時要同哥斯拉打啊嘛，但係又話呢個計劃又 hold 住喎，咁使咩咁大咧？ 哇！佢真係好大喎呢只。 咁佢話第時要同 以前啲金剛唔係咁大，廿零尺咁，呢只肯定唔止啦。 咪都話佢鋪同哥斯拉打咯，話要咁咪整大啲咯。咁但係又話呢個計劃， 哥斯拉成百米喎，呢隻都未接成百米。 咁你到時就可能嗰隻拉返細啲呢，點知呢，咁總之佢係鋪緊兩隻打嘅，咁但係打嗰個計劃反而而家係 hold 住咗嘅。咁但係呢隻都繼續沿用返呢個即係巨大版啦 ,ok? 就呢個骷髏島。咁就咁啦。喂，咁要講係咪 咁套戲都套戲個名都唔叫金剛 Kong at the 夠艾伦咁樣，即係金剛與骷髏島咁就話啦 嚇。其實嗰隻嘢不嬲叫康嘅。 哦。 King康嚟嘅，火嚟嘅，即係King啊 嘛。King。 土人叫佢康嘅，係咁叫康康康嘅。 個名即係King康係真係係咯King啊嘛係。康就係個名嚟嘅。 係咯，咁啊，都唔好話科香港冇科幻片，香港都拍過金剛㗎。星星王， 你講嗰時邵氏啊，梗係啦，有啊，中國超人都有， 係 有啊，香港有科幻片以前啦。 李修賢就由御用做啲怪片添啦，另外有套遊鬼子，其實嚴格嚟講 都係怪， 又係啲類似雙星咁嘅嘢啦嚇。 唔係香港不嬲有超級英雄㗎，即係唔好計 力王算啫， 唔係即係唔好計頭先講嘅中國超人啦，嗰啲我當叫變身超人啦，唔同嘅先啦，邊個冇啫？你當黑玫瑰是咩？黑玫瑰咪就超級英雄。 黑玫瑰啊，遊或者邵氏李修賢嗰陣做有遊鬼子啊，嗰啲全部都。 遊鬼子係科幻嘅，如果超級英雄咁，其實嗰班女俠係超級英雄嚟噶。嗰班女俠嗰啲故事係冇講佢哋咩又師傅又剩咁多嗰啲廢嘢嘅，係而家嗰啲搞笑版先加翻啲啦。佢嗰時嗰啲都係打啲惡黨嘅。 係黑 俠。是蝙蝠俠啊，或者蜘蛛俠嗰啲嘢㗎。 蝙蝠俠咁啊，同埋佢搵啲嘢都怪㗎，咩死光標啊嗰啲嚇，同埋仲有於素抽到嗰個咩女飛俠咁樣，直頭打飛碟嘅。 哇！呢咁啊誇啦，呢個真係誇啦，直有外星人就係好誇啦。有嘅，但係有嘅。 唔係外星人，人造嘅個飛碟係惡黨嘅武器咁上下。 咁都誇啦，呢個都誇啦，即係希特拉整嘅，咁都好誇啦，係咪？咁即係總之其實以前就反而有㗎，而家就變咗唔知做咩㗎，而家啲人連咩叫超級英雄 甚至你早期無線其實都拍唔少科幻㗎，例如郭俊安咩《超級 超人警、超人特警五定超人港探嘅咩名啊？或者梁朝伟做嘅再版人啊嗰啲？ 咪近期都有啊，近期几套都不死人啦、啊，系咪？有啊。 不过佢搞唔清咩不死人、 啊。唔系佢以前蔡少芬嗰套变超人嗰套都系啊。 唔系，不过而家一定 都系 嗰时系变咗笑片咁去玩咯、啊，佢唔会系正经咯、 啊。啊，咁不过而家嚟紧都有套猫星人咯、啊。 唔系啊，但系佢唔系正经咯、啊，即系你上一次系正经咁做嗰套科幻片系几时啊？ 是是我谂都系要去翻初期年代啦。 木兰花 咁远， 因为我觉得连元兰 花其实就武侠片多过英雄片啦吓。 咁、佢有冇讲佢啲即系同门之间嘅啲争掌门啲嘢？ 有，其实有冇讲争掌门？上一代嗰阵时候佢師傅同曾光嘅咩啊嚇嘅恩仇咁就話啦嚇， 嗱咁佢唔係講緊啲武俠片嗰種古仔啊嘛， 嗱咁都唔係，即都係講打個惡， 係咯，即係佢係蝙蝠俠嗰、那個或者青蜂俠嗰種啊嘛，即係佢冇超能力，但係佢訓練到自己好好打去對付嗰啲罪案係呢種古仔啊嘛，咁呢啲咪超級英雄咯，係咪？咁黎明當然都做過袁振俠嘅，不過我哋覺得嗰套我講啲人都係笑片嚟嘅，雖然佢好認真個樣啊，但我一見到就想笑 ，OK？ 咁啊，唔係冇嘅，唔係冇，但係都好耐之前啦 ，OK？ 咁有人話 EU 係咩？但係 EU 我覺得即係佢自己話自己科幻啦，我覺得係神怪。喂，快啲講啦，喂，就係三個鐘過啦，咁啊要講下你講唔講埋正義聯盟啊？唔係快啲講下個禮拜要做呢個自殺特工嘅少少嘢啊！ 咁啊，正義聯盟就 喂冇聲冇聲，突然間冇咗聲。 呢個就唔係正 喂冇曬聲啊！你嗰邊潛水聲啊？喂， 啊， 少少個麥啊！ 呢個就唔係正式嘅，依個俾人睇下啲人嘅造型先啫。 哦，即係你知其實係嗰啲無線嗰啲咩話叫做巡禮咁啊嘛？ 嗱，之內已經係未正式開嘅， 咁 呢啲於鏡頭未必會喺正片度出現嘅，反而神奇女俠嗰個就真嘅。 唔好出現啊，唔該，好肉酸啊，嗰啲衫整得，大佬。西博， 江湖傳聞話閃電俠嗰個衫基本上未翻到嚟先。 最好未做，改改先再，好肉酸，真係好肉酸。 而家閃電俠做盔甲型又真係怪咗少少，你佢個力量係速度咁啊，做盔甲做乜鬼嘢啊？ 嘥博先核突得緊要。 某程度我覺得閃電俠嗰套好似電視版仲好少少，嗰套雖然都唔正， 電視都好過嗰套好多。但我覺得最出事係嘥博。 咪機械唔緊要，佢係鐵通人啊。 佢通窿㗎嘛。 機械人唔緊要，鐵通人啊，最大鑊係。 通窿㗎嘛。 成個身好似一支支鐵通砌出嚟，做咩啫？機械唔使機械到，機械同鐵通咁 ，Robocop 都係機械，都唔你唔會見咁多一支支鐵通㗎。 咪同埋佢真係有肉嘅地方太少啊。 係。 少得滯啊！ 你個漫畫個造型 Cyber 靚啲嘅，依個真係怪咗少少。 因為一半先啦，係咪啊？你肉少到咁，不如整走埋嗰啲啦，整翻。 有漫畫其實好多肉添。 係啊，佢基本上係 手手腳腳佢都有露肉嘅。 係啊，佢都冇曬嘅。總之唔靚。 咁啊， 嚇 嚇依真係唔係好。唔係好得囉，就感覺上個啊。 不如果頭先睇你咁講話，原來只係巡禮拍住先嘅，咁我就定啲。 啊，咁啊， 咁啊，賴嘢。 喂，同埋你見啲 CC 佢都做得唔係咩啦？你就算咁鐵通人，我諗你正式嗰陣，就算呢個設計都可能靚好多，你加返啲 CC 嗰啲色啊嗰啲嘢落去。 做到好似電視仲找下電視咁囉，好似。 啊！你而家好明顯啲後期都未填上去㗎啦，你再核突都核突唔過 Iron Man 嗰套嘢啊，但係你喺屁度幾靚？ 哦，即係你有 Iron Man 平時拍戲嗰條褲係布㗎嘛，碎褲嚟㗎嘛。 係囉。 係囉。上面都有夾嘅，下面就布嘅，好笑㗎嘛。 福咪仲奇怪，戴住隻大手，跟住穿住件感應衣，黐到成身都係嘢咯。 咁但係呢一個鄭裕能呢條片未去到呢個程度嘛，即係佢都起碼叫做係呼機啊，咁 shoot up 咁。竟然是咁嘅樣子就有啲失望啦。不過如果你話其實 係 正式嘅咁， 但係我諗正式出街，即係撇開依啲鏡頭唔會正式出街出現先啦。依個肯定啦。咁但係其正式出街就算用翻個設計，我諗經 CG 執都冇咁核突嘅。 咪啲人最中意都係潛水俠啦。我再講多次都叫潛水俠啊，唔好再同我講咩水行俠啊。 係 呢個真 係已經好俾面㗎，唔叫海王。唔叫海王吓、 啊，海王好啲喎、啊，起码我明点解叫海王喎、啊，咩叫水行侠啊？请解释。 水行又真系怪啲，唔知道可以代表咩？ 系啊， 唔系行嗰啲水系潜紧游紧噶喎，佢唔喺水行。 你亦啊阿群名系咪应该水族侠啊？ 水族或者。水里面嘅嘢啦 ，whatever。 如果你话系直翼啊嘛，你系直翼啊嘛，系咪？即系其实潜水侠就唔系直翼嘅，佢系纯粹攞嗰、那个即系意思啫。 Cyborg 唔怪咁钢骨喎、 啊。啊啱喎、啊，你睇而家一支支仲唔系钢骨，我唔叫做钢筋嘅都笑啦，系咪？啱唔啱啊？佢冇改错啊，佢冇改错啊，系咯、啊。冇改錯名 字啊！啲譯名都好奇怪啦。下個禮拜上 Suicide Squad 啦，例如 Headshot 咁變 收工啊！ 無厘頭變咗死靈射手喎、 啊， 真係 哇！死靈射手即香港咁叫啊？ 係啊 ！Oh shit！ 啲咁嘅名 字、啊，喂！你就算射手都奪命射手，好似正常啫。Dead 意思只不過係一開槍死人咁解啊！你。點會死靈呢？佢同死靈有乜鬼嘅關係？ 佢咩叫做死射咪算咯？是但啦，啲名咁騎你呀、 啊、 其他人呢有冇知唔知其他人叫咩？咁小丑啊，小丑女叫翻噶啦， 係 咪？ 小丑女啦、啊， 叫翻噶啦，就咁大惡啊！ 大惡咯、 啊，大惡、啊。 唔係因為淨係見依三個個 poster， 其他嗰啲都未。都見唔到， 哦、 所以唔知道叫咩名。 放火嗰個咧，放火有冇改名？有冇幫佢改名？ 放火 ，Doctor Acme， 放火唔知喎。 新嗰個紋曬骷髏面嗰、 那 個。 哦，嗰個 Tattoo Man。係 啊，佢叫咩？ 咁、啊、總唔會叫紋身人嘅。 紋身佬啊！ 紋身佬， 紋身佬，公仔佬。 啊，公仔佬啊！ 公仔佬啊！ 但係佢依度就同漫畫唔係好似嘅，因為漫畫佢係拍手上嗰啲紋身咁，例如拍隻恐龍會變條恐龍出嚟咁之類嘅。 即係唔係噴火㗎？ 唔識噴火嘅 ，OK。 即係佢度變咗㗎。 佢至多係變條龍出嚟噴火嘅啫。 哦，咁樣。 勁好多咁。 可能奇怪得滯啦，佢覺得。咁樣 喂，但係佢依個現實向啊嘛，佢點會有咁奇怪嘅超能力啊？ 咁啊係，你噴火都反而仲合理啲啊，心敲即係比起拍啊入邊啲怪獸真係啊。咁啊，咁嗰個女巫嗰個就點樣嘅咧？即係可能分分鐘未必係佢哋成員喎，而家好似就咁睇。 應該唔係 Ancestor 本故事裏邊本身就係一個考古學家揾到個類似 Philosopher's Stone 咁嘅嘢，就俾個女巫上身，所以咁啫。 哦，即係嗰個係俾鬼上身咁嘅，即係唔係佢自己真係人格分裂？ 睇下邊個版本啦，兩樣都有嘅喎嘅。 有啲版本，我呢度似係人格分裂嘅喎。不得唔好理佢啦，不過佢可能唔係佢哋嗰隊人嚟嘅，可能分到佢哋敵人嚟嘅呢度話。 當然個造型就奇怪，個漫畫仲奇怪，漫畫真係女巫咁嘅樣嘅啫，即係大頂女巫帽著件綠衫嘅，呢度真係怪物樣啊， 即係似乞衣多啲。 係啊，咁啊，其他你就算大惡，佢都唔係漫畫咁真係鱷魚樣，呢度都至多都係石頭人咁樣啫嘛。 係啊，改到勁係啊。咁 anyway 啦，咁我又好有期待。 啊，仲有睇返個演員表，仲有神秘出場就係阿 Barry Allen 啦。 吓？閃電俠會出場？ 唔係閃電俠 ，Barry Allen 啊，好似閃電俠衫嘅。 哦，即又係好似上次啊 BBS 入面咁喺個超市嗰度咁啊。 啊，今次係有打嘅。 我、哦、有打。 有接佢個死、死敵個啊回力刀隊長嘅回力刀嘅。 回力刀隊長係。誒、欸，即有回力刀隊長嘅都 OK。 有，但係又係好似唔見同佢行埋一齊喎，所以、哦、所以唔知係咪佢哋嗰班 Suicide。永遠都係見日本女嘅一下，係 啊 係啊係啊 ，Katana 嘅啫， 啊日本刀啊， 啊嗰，即係嗰把其實唔係正常刀嚟，嗰把係類似穿羽咁嘅嘢嚟嘅。 哦，咁我咁佢呢度普通刀嚟嘅啫，應該佢一張好似 佢可以 你啲嘅嘛，整到 即係佢對正佢對人咁啊，真係劈友嘅，但係佢主要喺 Suicide Squad 嗰度係對啲妖怪嘅。 点讲穿正啊？ 啊，穿正咁咯，因为佢把刀可以吸收灵魂嘅，佢所以佢喺 Suicide Squad 如果漫画嗰度，佢最主要对付就系啲妖怪。 即系其实佢咪即系啊？ 即系对魔兵器。 即系 Freeman 嘅老婆啊嘛，苦星兰嗰把啊嘛。 類似咯， 即係其實佢可以唔識武功噶嘛，佢揸住把劍就識噶啦嘛，即係咁咯。我唔知呢。 我講唔係，佢又真係識武功嘅，佢但係佢把刀可，佢把俾個刀劈咗嘅靈魂就會吸咗嘅。如果係妖怪咧，就直頭一掂就俾佢扯走噶啦。 即係咁犀利嘅。咁但呢度又冇去到啲嘢嘅，我估冇嘅，即係都 係。呢度應該又冇妖怪，但係。最後可能如果是鬼上身版本有機會被他扯走啫。 我想他是似精神分裂多一點、 啊、因為不同版本就真的不 這個到時看 兩樣都有過的其實 看看就是有沒有東西 要大家要 也都不止漫畫都不止一個 Encancer 有兩個的 這個有什麼東西要大家要知道啊入場前第二些東西下個禮拜先說 其實我朋友其實冇乜特別嘢知道嘅，因為嗰對只一嗱呢度其實如果漫畫度咧，每個人咧都會俾人戴上個頸箍嘅。 爆炸頸箍嘛！ 一個特製嘅頸箍就算你可以變陣煙，個頸箍都可以炸死你嘅。 係，就唔知點解啦，呢、這個就係啦。 啊，因為試過捉只殭屍去嘅啦，嚇、啊。 即係唔知點解得啦 ，OK。 吓、啊、佢变咗烟都炸爆佢嘅， 系真唔真唔知点解咯。 啊， 应该唔怕噶， 啊，或者能卖圣水噶啦 吓，佢、啊、爆啲圣水出嚟啊， 或者系咁之类啦，咁其咁啊 ，Amanda Walls 啦，佢个指挥官又系咁啊，其实就算系。DC 漫畫裏面你話佢英雄又得你又係最邪惡又得佢不停去諗辦法整嗰啲英雄嘅。 佢、畫出嚟嗰個成日係男人咁樣㗎嘛佢黑佬咁樣㗎畫到大佬。 超級大肥婆嚟㗎、啊。 所以呢套戲個版本係女嚟㗎啦算係相比。 就算 Green Arrow 嗰個都係靚女嚟㗎。 即係呢個起碼係一個正常嘅黑人女士先對唔 哦，而家 New 52就改咗係正常靚女樣嘅，仲要好打得嘅添。 我仲打， 仲要又係靚女。 哇，真係犀利。 啊，仲要好打得嘅，同阿 Jeffa 啊、Seth 叔啊，佢哋一齊受訓嘅。 Jeffa， 你講係邊個？你講Wildcats 嗰個？ 係啊，即係手上把槍永遠唔會冇子彈嗰、那個。 即係揾塊布咁遮住塊面就算嗰個啊！ 啊 ，Beck and Mary 啊，佢哋幾個一齊受訓嘅，都係曾經係啲特殊部隊咁嘅人嘅 衫。 而家新版漫畫嗰個都係變翻靚女嘅，而且仲要打得咯。 咁啊， 成隊人唯一正常人係佢咯，其他都全部。一叔就冇不死人嚟嘅，咁冇乜邊個係人類嚟嘅？ 哦，即係佢又有不死人。 Beck and Mary 其實超能力啦嚇。 咁 樣，平平派，得佢係真係人嚟嘅。 OK， 嗱，咁下個禮拜套戲咧，呢、這個 Joker 咧，原來話咗唔會揭露佢嘅真正身份住嘅，就要等編曲合。 係，個編劇都話，編劇話呢度， 編劇答得其實好奇怪嘅，問佢係咪 Jason Todd， 佢話依套戲唔係。 所以今次唔會爆住啦，足球就足球啦。你要知道佢真正身份，就要等下一套正式蝙蝠俠。 唔係最奇怪，佢唔係話唔係喎，佢話依套戲唔係喎。 你唔好理佢咧，即係最佢唔想答你咯。咁即係話呢套佢唔會暴露嘅，因為可能今樣足球咧都唔係出好多嘅，好似都有喺度，但係唔係租好多。 佢唔係大敵人先啦、啊， 即係喺度嘅啫。咁就要引你繼續睇其他啲，就會先慢慢暴露到底佢係咪其實係羅賓。黐咗線變咗嘅咧，咁樣即係其實大家都估緊係嘅，但係 大家都喺度估啫。咁你憑傷口憑嗰啲嘢啫嚇。 同嗰件編阿羅賓件衫爛， 同嗰件羅賓嗰件衫個爛嘅傷口係一樣咯嚇。 咁亦都漫畫事實上亦都有講過，你話第二個羅賓係嘛？有變過 Joker 呢個咁嘅，即係啲咁嘅。 唔係第三個羅賓啊。 咁變咗 唔 係完全冇根據嘅，咁、啊、所以就都同埋你睇個年齡差距係咪，即係蝙蝠俠老啦，咁但係點解足球就咁後生嘅呢？咁當然從來冇話 佢， 但係 冇話佢真係正常嗰個足球，佢係佢整嗰個足球都得㗎。 冇錯啦，即係可能係咪以前個足球死咗，即係任你講嘅故仔 ,ok, 咁但係大家好想知道，但係今次呢個戲彈唔好有呢、這個期望，因為都講咗話今次 唔會爆嘅，唔會講啊，即係 驚大家 佢嘅戲， 驚大家未入場失望，因為都冇講過，即係但我講咪咧，呢套戲暫時唔會揭露住，就係咁啦，唔想大家即係 嗱，佢嘅戲主要應該都係同阿小丑女嘅交流角，其實我諗咧，起碼一半以上係講翻小丑女嘅 origin 嘅，啊，仲有喺佢個喺啲劇照入邊佢個 layer 有傳統小丑女嗰套衫喺度㗎， 即真係有 兩套。就唔知位女演員會唔會著呢個咁核突嘅嘢啦。 一定唔會，即係你講係有件衫啫，OK， 唔係著喺身。係，即係個頭有翻兩個嘢浸喺度嗰件啊嘛。 係 嗰個裝啊。 呢件咁核突嘅嘢啊，即 哇！ 佢而家呢套佢私底下都話超憎嘅呢個造型。 唔係喎， 嗰套就更加喎，可能唔敢見人㗎。 呢個造型係佢做過咁多套戲，大家最中意喎。 係啊，但係佢私底下佢話係好憎嘅呢個造型。 咁啊，當然。 同埋同埋搞太耐，要上呢個妝。 都唔話佢耐唔過其他 角色。呢個妝都耐。 佢耐唔過其他角色啊！ 耐唔過其他嗰幾個，耐唔過大鱷或者。 比起佢平時做文藝片多啲啫，咁就即係你文藝片咪化正常妝呢個點都要搞佢，係咪？同埋可能都染下頭髮咁啫嘛，咁就其實唔算係咩喎，已經好正常人㗎喇，佢呢個其實已經係茶白少少啫。 不過佢真係做得好出，你淨係睇啲trailer 嘅話， 即係已經覺得正啊，淨係睇個 trailer 已經個 演 出好得。 喂，所以Will Smith 你唔會覺得有咩嘢咁，又係平時咁嘅，呢個真係同佢以前嗰啲係完全兩個人嚟㗎喎。 Will Smith 我希望佢全程蒙面，係啊，係啊，即係影一影佢樣兩秒得㗎啦。 同埋唔知點解近期全部都要漂黑嘅，即係所有白人角色都要黑人嘅，你試下，例如嚟緊嘅閃電俠都會學電視版咁，Iris West 又係黑人嚟嘅。 喂，連一年啦 ，Iron Man 都變黑妹啦，係嘛？ 係， 其中一個好多人都著嗰件盔甲，將會 Mary Jane 都著過啊。 佢唔係著過啊，所以佢係新 Iron Man，OK？、Okay? 嗯 ，Tony Stark 會收皮。佢哋咁講嘅 ，OK？ 唔係新兩個，另外 Invincible Iron Man 就係 Doctor Doom。 係，哦，咁樣。嗱，anyway 啦，呢啲玩一陣嘅啫，好快就翻翻嚟嘅，大家放心 ，OK？ 我寫包單。 啊，跟住 Mary Jane 計會唔會繼續做蜘蛛女俠啫？嚇、 啊，你玩一陣嘅啫，呢啲玩得幾耐啊？好。冇嘅，有冇嘅？快啲啦，喂，爆大钟啦，喂！头先本来我哋话两粒， 咁啊，仲有冇嘢？ 仲落过平时啊？冇啦，唔讲啦，有都系咯，快啲报啊！仲要报埋下个礼拜咩戏做啊？未讲埋呢啲未收得。 系。 冇啊，冇嘢补充，冇咁讲咩啊？讲下礼拜咩？ 冇。 下个礼拜咁啊，有呢个 屍殺列車，即係嗰度韓國嗰度，哇！呢度應該正喎，睇個畫頭嚇，係嘛？ 感覺唔錯咯，係。 點解想今天上映？即係哦，即係可能有優先喎，係咪啊？會唔會咧？有機會。 如果你話今天嘅應該係優先場啦，你正常都唔會禮拜四上，禮拜日上係嘛？ 咁呢個自殺特工係咪應該都係下星期咯？好似都係嘛？正式嘅咯。 係啊，八月啊， 係嘛？ 系， 仲有咩咧？有呢个夺命狂沙又系喎，哇！点解咁多戏嘅？一系就，一系啊，仲有哆啦 A 梦喎，新咩大雄之日本诞生又有喎，咁有一套乜鬼嘢？ 系咯，又系翻炒咯。 有咩宝贝当家啊？中文戏嚟嘅啫啊。咁啊，但系个靓妹又着件女超人衫嘅， 系咪就系话黄百鸣嗰套啊？ 会唔会系呢套咧？我唔知道，系咯。咁啊，下禮拜好多戲喎，突然間又係啦。咁當然 ，anyway， 我哋主要梗係講呢個自殺特工啊，一定係啦。 係。 咁再跟住。 咁啊，自殺特工一定講㗎啦，你基本上呢套必睇咁滯㗎啦。 係啦，即係起碼即係科幻先啦，最少係咪？咁如果有人睇到個喪屍喎，都會講嘅。呢套都大家都會等嘅，係啦。如果冇搞錯，應該係下個禮拜做啦，係咪？系咪？但我唔知 道。寫住係啦嚇。 咦？但係點解我咗有啲日子又八月尾嘅？哦，又係優先嚟嘅，正式上要去到八月25。 嗯。 OK， 咁樣優先啫。哦，即係下來未必做住嘅。OK， 好。好啦，咁啊，分墟啦，係咪？呢個八月18就有。 系啊，分墟。 慢慢地啊。 新版就應該全 CG 啦，以前真係嘅，真係成千人動曬喺度。 嗯。哦，咁當然係啦。即係如果你講場面，就唔能夠以前咁講用真人啦。不過就我見佢都拍咗啲氣氛，都幾緊張刺激嘅，有 Morgan Freeman 又成咁。咁啊，鏈車嗰度啊，即係更加係精彩嘅。不過你即係大家仲記唔記得係咩嚟啫？問題就係即係急咗，有冇聽過分墟咁嘅場面呢個字咧？咁就應該都冇乜㗎啦，大家都係啊。咁所以都應該都唔睇嘅，應該係。 曾幾何時係一都一個都幾多人講嘅詞語啊嚇， 冇錯啊，好啦，咁啊已經唔止喎，唔使跳到去18喎，去11都有個，其實原來我一睇翻就司徒行者啊嗰啲喎，跳過咗添，麥兜喎，咩寶咩飯寶奇兵， 飯寶奇兵， 神魔來啊，打怪獸嘅點樣有個超人打怪獸喎，原來好犀利喎。系咯，点解嘅？有黄色个超人，好搞笑嘅怪兽喎。系咯，即系有咩蓝？ 哦，麦兜饭宝奇兵啊。 系啦，咁样喎，原来都有啲戏嘅，原来都 OK。 啊，咁啊，9月15号啫，嗰个都有段时间。 诶，边度啊？9月15边度啊？唔知。 咁咪九月八号啫。 我咗8月11嘅，唔通又系优先？唔清楚啦，佢而家好亂嘅搞到。 我呢度睇嘅資料就係、是、 咯。好啦，咁翻返8月18啦。咁除咗上分墟咧，仲有呢個捉妖敢死隊啊，啲咩嚟嘅？卡通嚟嘅，即係嗰度叫 Cool Ball 嗰度啊。 係。 咁啊，玩日式冒險咁樣，咁啊玩折紙折神啊嗰啲啊。好啦，咁嗰度我話原來唔好睇嘅，嗰度叫切勿關燈啊。啊，咩 light out 定 light off 啊 ？light out 好似叫做。 咪欧啦 麻麻地嘅啫，讲啲麻麻地，我睇过嘅嚟嘅，咁啊8月18大家都可以睇到啦，因为个寡头又好吸引到大家嘅，其实真系系啦。 英豪小丸子都系啊， 国定杀戮日 咧，意大利的社会嚟啦。 嗯，国定杀戮日嗰个大 都系8月11 好啊，就去到8月25啦。哥斯拉都系8月25啦，系啦， 系啦， 咁样嘅。不过我唔知点解我见到。因為呢個仲犀利喎，咩阿 Naruto 有個 live 嘅咩嚟嘅咧？係咪嗰個舞台劇啊？就話8月28号都有喎，即係而家會即係又係戲院可以睇到係嘛？喂，最奇怪咧，我見到有啲話係上咗嗰套阿 Loki 啊，嗰套咩話？嗰套咩大廈嗰度咧 ，High Rise 嗰度咧，唔記得香港叫咩？有啲話有做到喎，已經係咯。摩天豪庭啊，揾到，但系得8场嘅啫，上咗咯，佢话已经系咯，系咯，咁到底又系优先嚟咩？我都唔系好理解，系咯，好乱嚟，有啲场次搞到，系咯，就系咁啦。咁好啦，咁再之后有冇？再之后有冇？ Doctor Strange 要等到咩啦？等到10月27啦，咁當然 有排啦。Doctor Strange 呢啲啊， 當然我哋亦都頭先講漏咗嘅，都睇咗個即係叫新啲畫頭啦。咁啊，係非常嘅正嘅個感覺，係玩翻嗰啲咧，用你個意識係可以扭曲 reality 嘅嗰啲嘢，即係有啲 Matrix 嗰啲咁嘅。 唯一俾人做嘅就係阿陳變咗西方女人嘅。 阿陳變咗鬼婆係咪？是啊，陳仔嚟㗎嘛，點解變咗女人嘅，仲要變咗鬼婆添。 本來叫阿陳係西藏人都已經好奇怪㗎，一定要變埋包人。 咁唔緊要啦，佢話佢嗰個唔係西藏嚟嘅，你嗰個香巴拉嚟嘅大佬。點知香巴拉啲人姓陳李張王何地只料林白菜啫，係咪先。咁啊唔好理佢啦，係啦，冇人話嗰度啲人係正常嘅。咁總之佢哋係一個都係一個異世界裏面咁修練啲咁嘅嘢咁樣，咁啊見佢都幾過癮嘅，係啊，空間咁， 起碼冇當年，起碼冇當年嗰套個大佬係只哥斯拉咁嘅嘢啦， 即係唔係佢呢度咧？好似話原本同佢鬥嗰個師兄弟咧，呢度反而仲未反目嘅喎，呢度反而同佢拍住打嘅喎，幫手嘅喎，反而佢呢度係作唔知作定有另一個大奸角嘅喎，係啊。是啊，那個反而未是反面的，所以他不是想鋪排之後才反面，即是不要一開頭。 應該可能鋪排第二集才反面啦。 不要那麼快，即是留返少少呢啲橋，是啊，再兄弟再反目咁玩啦，我懷疑他想，是不是咁 呢？你而家英雄片最大的問題就是嘢嘢都改變咗個奸角，咁你再拍落去打乜呢？你係蝙蝠俠不威系列就最佳例子啦。 咁復仇者路都係好多嗰啲奸角都係咁一集消耗咗，咁就浪費。 咁你 咁 anyway 啦，咁就到時睇啦，咁都睇完個畫頭又好有信心喎，所以覺得我好唔好睇呀 ,Doctor Strange 係唔係話靠拳頭打㗎喎，咁成日玩咁，如果佢用返咁多嗰啲意象嘅嘢 意識啊， 就 OK 㗎。 佢意識打啦，可以啦，同埋係 好精彩。 都係一樣啦，換隻手就變超人啦，呢、這個就 係啊。咁啊，星球大戰啦，咁啊，就係12月15啦，暫時都仲係 OK。咁啊，睇啲新嘅都係見到一啲 如無意外都係咯，12月15啦。 咁啊，黑武士點都會點都出係啦。咁啊，點出發唔知咁啊，但係應該點都唔會同阿甄子丹決鬥呢啲咁嘅大家期待嘅嘢，就應該唔會啦。OK。咁啊，當講曬啦。 如果決鬥你認為佢打贏定打輸好啦？甄子丹十鋪成年係宇宙無敵。 甄子丹係連 Jedi 都唔係，點會有得打啫？佢一個盲眼嘅，即係佢呢套戲唔係講 Jedi 啊嘛，即係你等於高達咁，你有時即係0083咁，佢唔講新類型人，咁佢就係講翻一班係叫正常人嘅好打咁，佢講呢啲古仔啊嘛，咁佢梗係盡量唔想有呢個 Jedi 嘅。決戰呢啲咁嘅嘢啦，係咪？即係有啲人好期待叫揾阿甄子丹做 Jedi， 我唔明點解會咁樣諗。其實佢咪做佢，如果佢都做翻個 Jedi 嘅，咪又變翻平時啲武俠片咁咯。我反而佢而家做呢個盲俠嘅角色先至特別啊，起碼同佢以前做嘅嘢唔同啊。OK， 如果佢一套嘢又一 版 小龍，我都中意睇啦。OK， 而家啲 Jedi 打到就你又有遊達大師喺度玩獨孤九劍呢樣，真係奇怪得滯嘅。 唔係，即係總之我唔想睇甄子丹做翻呢啲啦，就佢反而做翻一個盲俠啊，呢啲我覺得 OK 咯，起碼佢冇做過啫嘛。 咁啊係， 你俾翻個新嘅形象出現喺度，新嘅戲啊嘛，你又係咁樣，跟住又要戴下青蝠俠面具扮啊 Kato 嗰啲咁，喂，做咩啫而家？咩戲啫？佢同呢度人做咩戲？ 唔一定戴青蝠俠面具噶，咁嗰套戲都優佢一萌。如果冇青蝠俠件衫，你咪着件 French Face 衫去打啫。 我唔理啦，總之我就覺得反而而家咁係比較好啲咯。我自己覺得 ，OK。咁啊，嗰班友自己成日 expect 啲，即係根本唔會出現嘅嘢啊，根本係一啲好蠢嘅 expectation 啊。即係做咩啫？而家嗰套戲就你拍啊？呢個好唔好睇啫，大佬係咪啊？夾硬塞啲落去， 啱嘅，大佬。 你啊，甄子丹呢個角色雖然重氣過上次啊，嗰個咩話？嗰幾個印尼佬嘅嗰個咩突擊死亡塔嘅，佢唔係咁茄喱啡出嚟死都好，但其實佢都係一個配角嚟嘅啫嘛。你想象下佢會唔會即係做呢啲嘢啊？喺套戲入邊用下腦啊，叫班友 唔係佢想嘅想。 咁啊，基本上甄子丹啲 fans 就不嬲主觀願望，希望佢係男主角噶啦。 佢揮低下黑武士啊嘛，咪低 B 咯，啲咪低 B 咯。即係就算你希望甄子丹拍一套好睇嘅戲，都唔係佢一定係要去打低曬所有人做男主角噶。其實反而我覺得佢退一退，做一個盲眼嘅一個。即係一個英雄呢，我覺得反而我可能對我嚟講我仲討好啲，即係可能睇完我仲會覺得正，係呀，唔係流不斷喺度熱文不斷喺度扮你度呢啲好垃圾呀，同你講呢啲 ,ok? 你想睇垃圾演好多啦，唔使唔好再演烏沙窩，唔該，係呀 ,ok? 沙窩唔係俾你攞嚟咁樣用的。咁睇啦，睇下再下一集搵搵埋呀古天樂啦，睇搵搵古天樂啦。佢自戰下啫，咁係咪？如果唔係，你唔識佢邊個啊，大佬？嗰啲落邊個啫？係咪啫？ 哦，咁佢而家封神都好沙窩嗰啲造型。 咁呢套嘢你覺得荷里活做會？ 唉， 嚇、啊！嘥氣啦！你 都唔奇㗎，中國熱擺佢上幾日有咩奇啫？ 梗係有上啦，唐人嗰啲即係俾唐人睇戲嗰啲戲院有做嘅。即係而家長期咧，喺即係有某啲院咧，其實係專播啲咁嘅大陸電影，咁其實入場嗰啲人就全部都係內地即係觀眾啦。OK， 係長期都有做，同埋佢哋幾乎係唔係同步，即係意思唔係同一個禮拜上，但係好貼嘅上得。OK， 咁所以其實係做緊㗎啦。OK， 不過其實即係等同於以前唐人街做一樣嘅啫。 以前等於係啊，我哋唐人街啊，都係城戲院之類嗰啲啦，係咯。 唐人街做戲咧。反而都間唔少有西人或者第二啲人睇嘅。而家呢一種情況呢係搞到係只係中國人先會睇中國嘅戲嘅啫。OK， 咁你話會唔會有鬼佬睇到啊？你自己諗啦。 嗯。 啊、即係而家係越嚟越反而越中國越嚟越中國啊！你以前係啲鬼佬係會入中國餐館食嘢嘅，而家唔會嘅。OK， 你諗下啦，你諗下，嘥氣啊 ！OK， 唔講啦，喂，真係爆鐘爆得太勁啊，喂！是啊是啊，本来想住快快讲，点知讲咁耐。是啊。喂咁啊好啦，咁啊明谢返头咁多资料俾佢听众们啊，多谢大家。哎陈讲咗一样嘢啊，个超人意思啊欧长明新嗰集就望咗少少，咁啊其实都冇乜特别啊，都系今日继续出牛角嗰个状态。下一集就出呢个啊 ,Zero 加呢个啊阿香嗰个应该系咪 归来的超人 啊，阿香啊阿香啊，終於出嗰個狀態， 但其實真係睇唔到阿香個狀態代表咩喎？ 咪真係碌棍咯！ 你真係覺得除咗碌棍啦， 即 係 佢 而家碌棍都唔係咁嘅樣。 咪總之佢揸住碌棍係嗰個象徵啦 ，OK？ 誒，佢因為佢係揸住碌棍，咁所以揾佢係咁多啫 ，OK？ 正如第一狀態，你真係睇唔到有任何吉田嘅影子一樣。 唔係啊，有十字死光啊，有嗰個咩百裂飛輪啊， 係。 唔係你唔好理啦，喂。 唔 係 我只 覺得唔係想講咧，我報一報就係咁，已報一報就收工啦，係啊。係 咯。 即係下個禮拜就將會出現嗰個 form 啦 ，OK？ 咁大家追啦 ，OK？ 唔講今集講咩啦 ，OK？ 冇時間啦，因為係啦。好啦，咁啊，嗰次草草講完啦，喂，好多戲都未講，咁啊，等下個禮拜佢哋翻嚟啊，再逐一同大家講啦。系啦，希望我哋又睇翻嚟嘅下咧，再睇下其他戲。喂，咁今集唔該曬海永，唔該曬新年先。系啦，明謝翻啊，咁多提供少俾我哋嘅聽眾們啊，多謝大家。好啦，咁我哋我 email address 係 tasuku.sf@yahoo.com.hk。咁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啊，歡迎大家隨時寫信俾我哋，等嘅大家回信嘅。咁啊，轉個頭我哋會擺上 myaudiocast.com/sci-fi411，咁亦都會。擺埋喺呢個嘅 sci-fi-backup.thisistep.com 啦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啦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頭先嗰啲更新咗呢，咁就會喺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度見到我哋有更新嘅。咁如果大家去呢個香港網台 app 呢，就要 under record 先呢，就會搵到我哋㗎啦。好啦，咁我大家記得加入嘅聽眾群組啊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339261276632嘅。339261276632嘅。咁你網上播放時間呢，逢星期一有 Rack 嘅先。咁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再加經典重溫嘅。啊 ,by the way, 上個禮拜經典重溫呢真係講返呢個這個嘅武俠與科幻啊，如果大家 即係睇書展聽佢哋有好多人都有今次真係有講呢樣嘢，唔係講笑，係啊，即係有人甚至乎話復仇者我哋一早武俠片已經有 ，OK， 嗰個好似係溫瑞安咁嘅係咪啊？咁亦都人佢對比 Lord of the Ring 啊，即係呢啲嘅 Harry Potter 啊，咁同武俠片嘅，咁竟然佢哋做翻我哋好似好多年前講過嘅呢一個 topic， 咁啊，大家可以對應聽下，咁 OK， 好，大家俾面就聽翻啦 ，OK。咁亦都可以揾翻今年個講武俠為題嘅嗰啲嘅 talk 咁啊，好正嘅都 ，OK， 咁啊真係值得研究研究嘅，中西點樣融合嚇，武俠點樣同超級英雄可以融合，咁其實我哋都諗緊 ，OK， 遲下如果希望有啲咩作品可以俾大家睇下嘅 ，OK， 好啦，咁同大家講一聲，好，拜拜， 好，拜拜。